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新年， 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今个礼拜算不算有两套科幻片啊？不打， 系啊，一套科幻啊，系人都知 Kingsman 啦，另外一套魔幻啊，红衣小女孩喎。 喂，唔系鬼戏嚟咩呢度？ 鬼就鬼，不过今次就有埋神明啊，虎爷出登场啊，虎神。好劲， 系啦，咁我哋数榜之前讲一个消息先啦。咁我哋嗰个聚会咧，我哋暂定，因为应该就15号就会比较好似好啲。点解呢？就因为十月头同十月尾都会有啲额外嘅假期啦。咁啊惊大家唔知会攞多两日假就即系离港旅行咁样。咁我哋中间嗰啲就实际啲，嗰啲礼拜日咁，似乎冇咁15号咁可能会 OK 咧。咁如果大家即係有咩意見，或者你自己嗰個時間得唔得呢，咁或者大家翻去Facebook 啊，我哋群組其實早幾日都出咗個 post 問緊大家時間咧，咁大家上去覆我哋好唔好？咁我哋想快啲出嗰個 event post 嘅， 冇錯， 冇問題，冇錯， 係啦。咁我哋大概應該即係無意外都係例如咗15号係15号先啦 ，OK， 咁就應該係個星期日嘅晏昼啊，3点到啦，咁我哋就喺旺角咁啦，咁我哋你到我哋玩到6点零咁啦，咁啦，好唔好？咁如果大家有咩意见，咁大家可以回复下我哋。 O K， 冇错。 好啦，咁我哋数榜先啦。 好，咁啊，第一梗系呢套《皇家特工：金圈子》啊。 冇错 ，Kingsman 啦，咁好似你话嗰个场次好多、 啊。系有成496场。 哇，即系500场啊，系啦。 立大咁 最多系佢啦， 冇错啊！咁呢个咧喺其实喺北美咧就有，反而咧佢系同另一套咧就争得好紧要嘅。嗱，香港当然佢独大噶啦，咁但系原来咧香港下个礼拜先上嘅呢、這个LEGO 啊，旋风忍者咧系同呢个 Kingsman 咧同一礼拜上嘅喺北美，咁所以其实就斗到即系头崩压力咁滞。咁因为咧你唔好睇少呢套哇 LEGO 嘢啫，咁原来系因为呢啲 family 嘢咧。原來喺即係外國係好殺食嘅，因為你一個大人都帶幾個細路啦，係咪？咁其實就爆曬場啊，可以講。咁啊兩套就爭到頭崩額裂，咁喺啲即係啲戲院啊，因為大家你播得呢套就唔播得第二套噶啦嘛。咁佢即係我意思，佢安排啲大院嘅時候咧，咁啲大院到底播邊度好咧？咁就即係爭錢都好緊要嘅。咁有啲就可能朝頭早就主要做呢個細路仔戲啦嚇，呢個全班仔，夜晚就做傾向咁。咁但係兩套都好犀利啲票房，係咁就。犀利咧，唔代表好睇啊！因為呢個旋風忍者我都望過兩眼，咁就哇咁嘅，咁同埋你話多入場啫，但入到去啲小朋友中唔中意先？咁似乎咧啲小朋友就唔太心，即係會比較心不在焉啦，甚至會通場走，甚至走埋出邊玩。咁你覺得佢會唔會中意睇呢套戲咧？ 咁樣 去到咁嘅程度，係啦。咁如果一陣有時間，我再講，好冇？好，咁、 okay. 就好啦，咁啊 ，Kingsman 第一位，第二位咧 系逆权司机啊，呢个 哇，喺估唔到啊，呢度有咁高，系啦，咁不打讲两句都睇咗， 冇错，我啊睇咗，不过因为咧佢啊真系逆权大壮嗰个男主角啊，系啊，咁啊即系做翻所以叫逆权司机啊，咁啊我呢个1980年南韩叫光州嘅一个民运嘅事件。咁當時咧就話係真人真事啊，真係有個司機咧就係、是、就載咗個德國記者喺現場嘅，咁而佢亦都係成個歷史事件入面唯一一個外國記者就拍到真實片段，咁而咧軍方啊封鎖啦，咁、那個司機又講佢點樣排除萬難就送到個記者去機場，而又俾佢成功出到國，咁再發放全世界，咁從而先咧可以將個政權啊。即係叫做推翻咗咁樣嘅，咁係一個真實歷史事件，80年啦，咁啊重塑翻出嚟一套戲，咁所以好受歡迎喺韓國咁樣。 我覺得佢變咗係一個即係真係有意思咯，套戲拍嚟，咁啊其實拍得好唔好睇先？ 咁啊，你問我就好高期待直入去，咁我就覺得好似個手法咧就幼嫩嗰啲，即係我又覺得又唔係話好大片嘅格局。 咁而情節咧，我 expect 就可能係心想好寫實，佢就其實就都有啲商業嘅，即係臨尾都有啲叫做狗血嘢。咁我有少少失望，不過就冇個信念，套戲嘅信念就好強嘅。咁你中意呢啲叫黃絲戲啊，或者叫做反政權啊，反都唔好話反烏托邦啦，即係講係一啲點樣面對獨權嘅情況底下，係啊，點樣生存，點樣人民發聲，咁呢啲就啱曬啦。 嗯，即係佢唔係好差嘅，即係意思即係你話哇，如果好高期待入去，咁就咦可能就未必去到，但又唔係爛片。 唔算，咁就唔算，系都值得一看嘅。 O K 嘅 ，O K， 系 O K， 反而系有啲商业片，即系走咗啲商业元素加咗落去，系啊。 即系你觉得佢唔够写实，其实 系啊，冇错， 系渣。O K， 即系明明一件咁即系 系啦，咁认真嘅事，咁可能都有啲嘢，同埋啲情节几做嘅 ending， 咁啊变咗就系啦，搞到好似有少少有啊好投入嘅，但系抽离翻咁咯。 系啦，湿咗身，系啦，系咁 冇错，冇错， 咁就系都 OK 啊，套戏都，不过如果唔得就唔会第二位啊 ，OK， 咁但系又系以欢迎朋友睇啦 ，OK， 好，第三位 系小丑回魂啊呢、這 个，哦，小丑回魂系而家系落第三位，系啊， 系啦，咁啊第四就打死不离三妇女， 嗯， 系都超过2000万啦，系啊，好劲啊， 嗯，系好，跟住 系第五啊新戏《红衣小女孩二》。 咦，咁今次呢一部好唔好睇呢？一阵不打会讲啊，呢套先啦，系咪啊？ 系啊，冇错，几实嘅，系啊，咁啊，值得期待，我觉得。 原来咁，但系你又话妖魔鬼怪喎、 啊？系啊，有神嘅今次，系啊，所以变咗撞咗几搞嘢嘅都系啊。 O K， 好，一阵讲。好，咁 系第六，系呢、這个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太空舱。 系，都好吓 ，keep 住喺度啊。 系啦、啊，第七个呢个宇正念，系 过几多啊？过千万。 过一下，过一千万，冇错。 嗯 ，OK， 好，下一套。 好，第七系呢、這个与正念同行。 嗯，咩嚟噶？ 一禅真人系咪叫定一禅？哦，唔系一行禅师啊，系嘛系嘛，即系外国有个好劲嘅。 一行禅师。 咁啊，好似话个喂，但系最出名除咗个禅师咧，就是、把声喎，把声系 Doctor Strange 嗰、那个 Benedict 庞叔啊， 系啊，庞叔 系边位？ Benedict 系啦，冇错，就系、是、呢个奇异博士。 哦，即系呢个奇异博士，咁唔怪得啦。 冇错，冇错。 系啦，咁点解佢揾奇异博士唔揾阿奇异博士嘅师傅阿 Asian One 会唔会更加适合咧？ 咁可能女仔啊想个 VO 我讲少啫， 引声啦。 我讲少啫，当然大家系对咗 Benedict 啦。其实主要系因为中意系啦。OK， 咁啊都系讲翻少少啊，佢嗰个宗教嘅嘢系嘛？系啊，新年好似咪呢度有即系有少少了解，有介绍两句。 哦，因為佢戲院咧，其實成日做佢嗰個 trailer 嘅，咁啊，主要應該都係講佢點樣去唔同地方嗰度講 talk 啊，同埋即係講啲禪學嗰啲嘢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咁深嘅，有啲嘢嚇聽得明嘅應該都嚇。 喂，咁呢個禪師係咩？係咩種類咧？即係意思佢係咩鬼佬嚟㗎？ 佢又唔係喎。都 好似亞洲人，即我睇過 trailer 嘅都，係咯亞洲人嚟嘅應該，但係你話係咩裔喎，真係要查先知。 哦， 但係佢講英文好得嘅，即係英文係流利嘅，係啦係啦。 定係西藏嗰啲啊？定邊度咩背景？我真係唔係好知喎， 嗱，佢呢度語言咧，佢係寫有呢個英文、越南文同法文嘅，咁有會唔會有可能佢係越南人咧？ 哦 ，OK， 明白。咁啊唔係好知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值得睇下，因為呢個係一個紀錄片嚟嘅，係啦。我哋一陣啊，都會講另一套紀錄片嘅，但係就唔喺戲院做嘅，係。但係咁講嚟做咩？咁其實呢個係關呢個電競事嘅，係一陣講，係啊，因為不打同阿新年成去咗睇啊，係。好，咁一陣再講呢、這個。好，咁下一套係乜嘢？ 係第八位呢個出貓特工隊。 哦 ，OK， 繼續 keep 住。 係仲喺度，咁第九套喺度，《戰狼二》啊。 好似都有500万，都有500万，攤住雞頭，係啊， 始終係打啦，可能始終係因為係都仲有人睇嘅，係好第十， 係第十呢個寶貝神車手啊， 哦，即係跌咗好多喎，不過都仲喺十名內，係咯， 嗯， 係啦，咁好似仲有啲新戲喎，係咪有啲啊？ 呢個十三位個 Mrs. K 啊 ，Mrs. K 香港戲嚟嘅，唔係西片， 香港戲。系咪真片？不过任达华加魏英雄啊，吓、啊、就叫做两大影，即系叫影帝影后啊，叫做啊，系啦， 系，咁你今个礼拜咁多戏码，除咗之外咧，就编配咗场次就好少嘅啫，好似得四十几场系咪？ 系，得四十三场， 咁就难啲啦，因为你始终同你上画嘅多少有影响嘅，有时始终你就少人睇到啊嘛，变咗点都系啦， 冇错。 你话佢个发行唔系咁大啊，系咪？ 小型化 學 啦，冇錯。 小型化學啲，係啊，咁啊，但係好唔好睇嘅？未睇係嘛？ 我未睇啊，不過就我見有啲行家都話，你預咗即係都粗嘢嘅啫，係啊，就唔好話。 竟然係咁啊！係 啊係啊，都唔係話，最緊唔係勁嘢嘅， 係啊。O K， 好，咁啊睇咗再同大家講啦。咁另外好似仲有一套喎，好似 冇錯， 新戲 《青春》啊，校園青春喎，我哋成日話唔敢拍嗰啲喎，真係拍咗套喎。 竟然有人拍喎，咁啊第幾位嚟噶？ 一个十四，我们的六E班。 O K， 咁啊，啲六E咩小学啊，大佬？ 即系我谂 form six 啩，佢都中学，即系中学生嚟嘅。可能系咪 E 啊，单人班啊，定咩啊？唔系，我以前我叫六 S 班嘅，应该系嘛 ？S 班 A B 跟住 S 班咯，唔知啊，唔知啊。 O K， 唔紧要，得中学嘅 ，O K， 吓亲佢嚟讲小学生系，咁你话个主角仲得人惊喎，系咯？ 呢个系孙耀威吓， 啊、 我们的故事，咩爱情故事上集嘅孙耀威，好多人我谂呢一辈都唔识噶啦。咁咧，大家 唔 使惊佢做， 唔系做，系啦，唔系做学生， 系做老师啫，训导主任吓。 我成日都搞錯，佢唔係小虎隊嚟噶嘛？即係同阿胡偉康定係嘛？唔係啊？ 唔係，應該叫佢情歌王子啊！陳多年個朵，一拍 都 係 食咗防腐劑 嘅，係啊，食咗防腐劑個啊，係啊。 同阿胡偉康都係好犀利嘅，胡偉康個樣都仲好陰鬱㗎，大佬。 同埋孫耀威嗰陣時講話係咩嘛？咩六 A 嘛？六 A 嘅會考成績就入去做唱歌嘛？系啊，佢最出名就系话，我唔知六 A 定八 A， 总之就即系好劲嘅，喺个当代即系叫做之优嘅会考高材生，但系就走咗去唱歌咁样，即系佢其中标榜呢样嘢。 咁嗰时六 A 都可能等于而家十 A 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嗰时啊。 哇！嗰时你入 U 几少人入 U 啊？你嗰 系啊，得两间 U， 嗰时科大未有，系啊，得中大港大咁咯。 嗰时系啊，即系可能佢即系麦明斯噶啦，等于 系系系，冇错冇错冇错。 唔系真系啊，唔系讲笑啊，系啊系啊，即系总之都系高材生啦，算系系啦。好，咁呢套就喺度校园青春啦，咁其实就好少噶，香港好少啊，不过都庆幸仲有人会拍啦。咁至于好唔好睇就未知，咁啊，北大好似都有飞，系咪？咁啊，如果睇咗再同大家讲啦，好唔好？睇下呢套又成唔成得入场啦。好，好，仲有冇？ 系咪又做咗套动画系嘛？ 哦，仲有套 咩烟花咩话？ 烟花应该和水看啊。系啊，咁呢个系优先嘅应该。 我 优先，礼拜四先上。 O K， 咁我睇咗再讲啦，系咯， 冇错。 但係呢套其實就唔係新嘅，因為佢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拍過真人版啦。咁當年係奧賽惠做呢個女主角啊，係啦。咁啊， 係啊，岩井俊二拍喎，你諗下幾堅啊？ 冇錯咯，奧賽惠大家都唔識㗎啦，而家即係應該係同阿係咪都係果妹娘子嗰期啊？係咯，咁啊，好似冇做好耐㗎啦，即係日本嘅人就喺度。咁啊，嗰時好勁啊，啲人好中意啊，突眼大面尖尖，不過就肥啲，係啦，嗰時都新嘅，係 哦。 咁樣唔緊要啦，係啦，即係大家查下有嘅呢個，咁但係即係講翻啫，即係話呢個煙花咧，其實唔係一套新古仔，其實係叫翻畫翻做動畫， 冇錯， 係啦，喺度武器嚟嘅，係啊，咁啊，好，咁如果下禮拜睇咗再同大家講啦，好冇？喂，好啦，咁有冇補充？冇嘅就係啦，咁啊，以上咧就係香港嘅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嘅衣裝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开始讲呢个戏啦。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好，喂，咁啊，讲戏喎。咁你第一套，因为咧即间 Kingsman， 你哋一定大把高手讲啦，压到最尾系嘛？ 讲咗红衣先好冇？ 系啊，咁啊，讲红衣先啦，冇错。嗱，咁红衣小女孩二咧，导演边个？先讲导演。嗱，我好开心，我有幸咧就发行我嗱，我又唔系礼拜三，因为礼拜三咧好多行家就睇首映嘅。即係意思星光熠熠嗰只，咁但係我禮拜三我要開工睇唔到，咁我發行補張飛俾我，叫我禮拜四去，即係嗰啲換票證嘅啫。咁我諗住禮拜四我自己走過去睇啦。咁但係佢又指明啊，叫我喂睇九唔堂啦咁樣。咁我都唔知咩事，咁我諗住咁我住大圍，咁我近咪九唔堂睇咯。但係好夜嘅， 我睇10.4啊，谂下睇完咧冇车走嘅， 要睇鬼 啊！系啊，两个零钟喎。系啊，咁啊入到去点知一开波，噔噔噔噔，咁啊车乸都未出马，着灯啦，咁啊嚟啊！哇，边个咧？一见见到许慧玲，唔系许慧玲应该系嘛？即系意思入边第一红衣小女孩一个女主角，哇，咁啊索啦！第二见埋导演，咁我就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呢个导演啊，我真系不嬲激赞嘅，程伟豪 嗰场佢哋都喺度， 喺度，仲要我落埋去影合照。开心到我咧，因为咧现场就佢嚟到啊，梗系 check check 啦。咁现场我相信就冇乜高手。咁我由目击者开始讲起，由头带到尾。咁佢见到我梗系料到啊，咁啊请咗落嚟啊合照咁样，咁啊几开心嘅个体验。咁啊见到程伟豪，哇！程伟豪好后生嘅，我估佢仲后生过吴少麟，即系我估廿零廿八九嘅啫嘛，老实唔够30。咁咧好务实嘅个样，咁亦都系似系嗰啲叫做书院派嘅导演啦吓。咁啊，程伟豪就其实拍咗三套戏嘅啫。第一套就系《红衣小女孩》，佢话轰动台湾吓，咁啊大叫好叫座。第二套咧，咁啊梗系拍续集啦。咁但系续集啊，啱啱就呢套即将会讲啊。咁但系中间咧，佢坚持自己拍多套，就叫《目击者》。咁啊，应该我谂半年前我Sci-Fi好赞嘅，就系嗰套。最后结局每本售价15元嗰套，记唔记得？我咪有个礼拜大赞，系一套悬疑片，好正嘅。哇，勾画啲人性丑恶，跟住最后再嚟一个讽刺，系啦，目击者嘅啫。咁好简单讲一个，即系10年前交通意外，原来唔系单纯交通意外，入边涉及又绑架又顶包，又有自己攞偷钱走，女又有咩？咁好夸张，贯穿晒啲角色。 太故事啊！ 冇錯，咁啊變咗其實個導演咧好拿捏到呢啲人性嘅刻畫嘅，咁我不嬲 buy 啲啦，咁我整體個氛圍拍嘅戲都得嘅，咁佢嗰只 dark 咧又唔係話好似基斯杜法魯蘭嗰只 dark 喎，即係唔同風格，佢嗰只咧係 dark 得嚟，即係有啲係個好 depress 嘅，即係真係真心 dark， 但係 dark 又唔係 dark 到。报告老师怪物嗰只喎，嗰只得得嚟沟喎，我觉得。咁你真系睇落你就先知，有时好难用一两句说话形容。但系佢 咁形容到， 系啊，要自己感受嘅。冇错。套 戏又如何咧？ 又系啦，又系得得嚟咧。嗱，上集《红衣小女孩》一点解咁劲咧？因为咧，第一佢就将呢个台湾其实叫民间传说，就话因为咧你要理解台湾咧，佢咪个地理环境冇得山嘅咧，咁同埋你知台湾。好多城市都依可而建嘅啫，咁喺台中本身係啲密林嚟噶嘛，即係好多高山噶嘛，阿里山咁之類。咁而且你城市人即係仰望住個山，係會有啲少少即係對佢有啲恐懼啦，有啲敬畏之心。咁台灣人普遍都有啲信仰嘅基礎，同埋有少少迷信嘅，你問我啊。咁咧，所以對山係有啲畏懼。咁所以台灣有個民間傳說，就話咧上山上面係有啲叫魔神仔嘅物體。但魔神仔咧，理論上係啦，魔神仔啊，魔神仔無形無相嘅，佢可以化成你心你嘅心魔，個情況其實好詭異嘅，即係好少手回魂，係啦係啦，嗰科嚟嘅。咁但係嗱，你又唔可以話咩喎？話去抄史蒂芬經啊，因為呢個民間傳說啊，調翻轉史蒂芬經去過台灣抄佢都有機會啊！嗱，你冇咁講，咁佢又類似。勾勒你个人里面最恐惧或者你最想得到嘅嘢，佢俾个梦境你，俾个憧憬你，咁目标你咧引你上山。咁佢呢个魔神仔嘅民间传说咧，就引领到好多台湾嘅失踪案，尤其是针对长者同埋小朋友。咁系一个叫做好 hit 嘅民间神话。咁而呢个民间传说咧，系会年年都会炒作嘅。即係人人都知道有個魔神仔喺山，咁但係當然冇人見過啦。但係總會有啲老人家會失蹤，或者有啲人又話講佢失咗蹤，但係隔咗一個禮拜喺個山上面落翻嚟，問佢咩事，佢又唔知做咩事，跟住佢會話佢魔神仔帶咗我上山。咁成日會有呢啲，咁係一啲 係死咗嘅，即係翻到嚟嘅。 有死有唔見，亦都有揾到條屍，亦都有人翻過嚟，但係佢講嘅嘢好詭異嘅。佢話唔係啊，我呢幾日上面有個。老人家招呼我啊，又有嘢食，我啊好开心，我带我去游山玩水，跟住又 check 到佢咧，佢又冇营养不良喎。咁但系事实喺个山咧，嗰、那个区咧就完全冇住户嘅， 冇嘢食。 咁啊，系啊，照计冇嘢食，冇理由，我可以喺呢度 生存到七日咁，咁但係個老人家話唔係啊，我明明啊，本身好大霧啊，啲霧之後咧發覺有個人就招呼我咁樣，咁跟住講呢啲，啲人就話啦，啲類似咁嘅民間嘅事 啦，係啦，香港嘅西貢結界咁啦， 定係啦，係啦，似，不過佢就仲勁，因為台灣就定期都會炒嘅，即係呢個魔神仔長期出沒嘅，就即係係啦，等於。我嗰種等於香港咩？等於香港我諗接近荷花池咁嗰類咯，即係中大就孖邊路啊咁嗰類咯，即係啲根深蒂固、家傳户曉嘅叫做民間、 哦、 民間傳說啦。 嗰啲咧都唔係成日見到嘅，即係佢唔係幾次有人見到嘅，即係其實你講呢個咁講已經去到百慕達㗎啦，即係其實嗰樣嘢 係 發生嘅，即係唔係 預 咗係仲會發生嘅。你講 係冇錯冇錯，應該啱啱係 嘅。已發生嘅一兩次事件係 keep 住發生，仲將來會發生。咁好啦，發展到第二集啦。 係啦，咁 上 集未算，上集都仲有一個特別嘅，因為咧你拍魔神仔咧，咪就係成日拍啲人喺翻到迷路，咁你都係冇乜覺悟啦。佢就個導演出名啦，佢攞咗第二樣就係網絡炒作。咁咧喺台灣嘅2014年咧，真係發生咗，應該2004年，2004年真係發生咗條嗰陣時叫做後尾出翻嚟嘅 YouTube 片，就應該2005年就喺先爆台灣嘅。就話咧有一班老人家去行山，得唔得？但行完山有一個老人家死於非命，咁啊冇乜特別嘅啦。咁但係咧， 翻咗嚟之後， 係啊，翻咗嚟死於非命，咁、哦、但係都冇嘢嘅。咁啊，但係到一年後啦，嗰啲同佢行山嘅人咧，可能啊，即係要悼念佢講起。咁啊，抄翻原來咧，佢嗰陣時就興啊，有啲 DV 喎，即係嗰啲六誒 high 八啊嗰啲啦，即係未有數碼嘅 DV。咁啊，抄翻俾大家喺個聚會度懷念下，咁啊播啊，咁啊都錄得好粗嘅。咁我錄到咧，其中有個即係隊長啊，反擰轉個頭，喂，從我呢個 cam 度揮手，咁啲老人家一路行，咁啊一個揮完手就出鏡嘅，即係你明明個調度就係一路行，咁啊出鏡，咁佢有六棍嘅，咁六棍咧，咁啊行完咯，咁而叫身故咗個咧就係排最尾，得唔得？咁都冇特別啦。咁但係個餅帶之後咧，發覺佢一直後邊係有個紅衣小女孩跟住佢，由跟到落去出鏡為止。咁但係喺個 你講呢個係真事嚟喎， 真實喺 YouTube 出現係啦，真實網絡炒作啊！有人講話條片係俾人哋做手腳，咁呢啲就冇，即係好似陰謀論，亦都冇人證實。嗰條片就好蒙嘅，即係實際你而家抄都抄得翻啊，係好鬼蒙查查。咁佢影到嗰個女仔咧，就好恐怖，因為又唔係好清啦，個樣好似哇青色，好邪靈，長頭髮，總之啊。半隻精子嗰隻，但就係好明顯著紅衫嘅小朋友 ，OK， 咁、 哦、 就叫做紅衣小女孩，呢、這個就變咗唔係民間傳說，就係叫做網絡熱話。咁呢個導演就聰明啦，佢將兩大家傳户曉恐怖點子，亦都好有台灣本土特色嘅嘢融合埋一齊。喺佢紅衣小女孩嘅成功，佢就話魔神仔就是紅衣小女孩，咁就出咗一個恐怖片。係啦，佢就話魔神仔其中一個面向。佢嘅面上就會化成紅衣小女孩，同埋佢咧，佢會落城市揾人上山。 嚇、 啊、，OK， 係啦，佢就調翻轉主動出擊㗎。但係嗱、嗯，落城市揾人上山，不嬲魔神仔都唔會嘅，因為魔神仔佢係結合咗成日話啲城市有人失蹤喎。咁佢成日都話咧，除咗嗰啲長者去行山遇到魔神仔咧，佢都會話啊，如果好肚餓，魔神仔或者你有講咗啲嘢侮辱咗個山咧，佢就會落嚟就捉你走，咁都有嘅。 影咁樣講啫， 因為唔係民間傳說都有話，即係對山侮辱就係啦，魔神仔會落嚟嘅。咁、但係咧喺套戲入邊咧就形象化咗，當個老人家失蹤啦，咁啊梗係有差佬啊查啲閉路電視，佢就會見到那個人咧迷糊喺遠咁行，後邊就拖住個紅衣小女孩喺個閉路電視，咁啊變咗將佢加咗入去，咁啊叫形象化咗呢個魔神仔。咁啊變咗咧，好觸動到台灣人，覺得咧，哇！呢、這個即係好恐懼心，咁好成功啊！第一集，咁啊嚟到第二集啦，嗱，係啦，講第二集啦，咁啊第二集就成功咧，佢叻啦。嗱，如果又係咁咧，就冇橋啦。同埋呢個導演我都覺得佢咧，佢係有黑嘅，佢係知道自己第一集成功，佢好明顯今集唔想翻炒第一集，得唔得？咁啊當然風格係佢自己風格，我強調佢搭嘅風格 keep 到嘅。咁但係佢好故意嗱，佢就做咗三樣嘢係好突破。第一，佢呢集再繼續講，但係魔神仔唔等於紅衣小女孩，得唔得？佢推翻咗之前嘅 ，OK， 幾新嘅個角度。咁而今集講埋紅衣小女孩的來源，個來源係咩呢？原來涉及到一個叫做五雷咒， 咁五雷咒就你当茅山术师有个咒法啦，得唔得？咁佢入边咧，其实有三个女主角。呢套戏调翻转，上集就系即系我即系会觉得佢几爽，即系有嚟香港嗰个女性啦，应该叫做许伟玲应该系啦。咁但系今集咧多咗戏码咧，香港观众熟悉嘅就系杨丞琳。咁但系当然杨丞琳而家即系成熟咗啦。咁但系你问我都系咁索嘅，我觉得 OK 嘅。咁同埋仲有一个咧，就系台湾嘅几出名嘅出有唱歌又有演艺事业嘅，即系比较年长啲嘅，四廿零岁嘅，即系一个星啦，就叫高慧君。OK， 咁其实有三个叫做女星去展开个故事。咁而今集就结啦， 四十啊，系嘛？ 系啊，接近。咁但系你许伟玲都。許偉玲都唔細嘅，同楊丞琳差唔多啦，即係個年紀係。咁但係確實係有個佢又唔係二集，佢因為咧呢套嗱，其實上集又要講啦。上集佢透過魔神仔咧，其實導演想講咧，咁我講咗好多背景啦。佢其實係想講魔神仔咧，佢有個設定嘅，佢捉咗個人上山，佢喺套戲咁講啦，就話只要個人咧講出另一個人嘅名字，佢就可以落山，而魔神仔就會過去捉嗰個人。咁即係有一種 咁嗰個人又再講第二個咁啊魔神 係啦，冇錯。咁魔神仔冇長期捉，所以佢就話成日台灣社區會成日有啲長者啊小朋友失蹤嘅咁樣。咁上集就講到咧，佢捉咗個有個阿伯啦，阿伯講咗阿男即係女主角阿許慧靜嘅嗰個阿奶奶啊。咁奶奶被人捉咗咧，佢最後忍唔住講咗佢個仔個名字。咁、那个仔咪又被魔神仔捉咗咯，咁但系佢就魔神仔系咁引诱个仔，但佢都死都唔肯讲佢老婆名，咁佢老婆就系许伟霆，得唔得？咁而许伟霆最后就单挑入个森林，就同嗰啲魔神仔你当只抽咁啦。咁而上集佢有个理科少少嘅交代，但系就唔明显嘅，即系叫做好 soft 咁讲咧。其实呢小女孩或者魔神仔咧，系来自一只叫鬼面蛾，系一只蛾，即系飞蛾。但係佢快，佢望落去個樣咧，好似有個鬼面喺佢背脊嘅。咁佢嘅靈魂咧，人類吸咗咧，就會產生幻覺。咁佢有個咁樣叫理科嘅角度解釋紅衣小女孩同埋魔神仔嘅來源嘅。咁但係好 soft 嘅啫，即係等觀眾自行推敲嘅啫。咁而最後 ending 唔係鬼嚟嘅，係 啦，有機會唔係鬼，冇錯。咁今集依舊係有飛蛾，但係飛蛾就已經化身成紅衣小女孩。咁紅衣小女孩當佢要作法啦，或者紅衣小女孩出嚟要打咧，佢係化蝶嘅，化成一打飛蛾，紅色嘅飛蛾飛嘅。OK， 咁點解我點強調打咧？因為今集勁啦，佢係加咗紅衣小女孩與魔神仔對戰。 咁點解會係兩樣嘢嚟嘅？ 係，佢已經分開咗。咁所以你如今集其實你當冇包袱重新睇都得嘅，其實。不過佢個導演又好高明。佢今集咧串住就係、是、同一個角色就係、是、許偉靖啦。咁許偉靖咧就係、是、上集佢雖然翻翻嚟嘅，佢落咗山，但係佢救唔到佢老公，咁亦都救唔到奶奶。咁咧，但係今集講佢咧自己再俾魔神仔攞困咗上山，佢就困咗喺一間山深山入邊荒廢咗嘅醫院。咁而楊丞琳因為個女俾魔神俾紅衣小女孩帶走咗，得唔得？咁佢查佢个女咧，唔觉意入咗嗰个荒废医院，一轮鬼影踪踪咧，揾到杨丞琳。咁杨丞琳嗰阵时咧已经身体好虚弱，大咗肚，而又食紧树皮，好恐怖，营养不良。咁但系咧救咗落山，到佢醒翻啦，佢发觉原来个胎咧已经叫胎死腹中一年嘅啦，得唔得？而佢唔知点解一年都可自己迷迷糊糊，佢觉得自己仲喺城市生活嘅。得唔得？哦，其實你當就中咗魔神仔啦，得唔得？即係等於啊咁解。咁而中咗魔神仔，點解魔神仔會搞啊？佢話即係個女主角啦。咁而楊丞琳點解又誤打誤撞，最後先揭發咧？原來就紅衣小女孩要揾佢媽媽，得唔得？咁而紅衣小女孩個媽媽邊個咧？就係頭先我講嘅高慧君。咁高慧君咧一出場嗰陣時咧係神婆嚟嘅，佢開頭咧係有少少好似係虐待緊佢個女。佢有個好細個嘅女，咁咧以為係家暴，俾個阿媽困咗喺屋企唔俾出嚟。咁佢係楊丞琳係社工，入到去發覺屋企咧畫曬啲符，咁 然後咧仲要話有啲暗門開咗去，有個法壇，咁、那個女咧仲要企喺度唔被喐，成身寫滿皺紋。哇！咁佢作為社工啊，梗係即刻告佢啦。咁啊告到就攞就搶咗個女咧，去咗呢個社會福利處嗰度寄養，咁樣開展個故事。咁但係咧，而家就講翻啦，即係劇透話，高慧君做咁多嘢，原來係保護嗰個女仔。點解？因為紅衣小女孩其實係想揾佢個妹做替身，得唔得？同埋搞咁多嘢，紅衣小女孩其實要引佢阿媽上去殺佢阿媽，哇！佢個妹就做替身。咁呢條大橋係咁。咁但係咧，今集咧好明顯就分開咗啦。佢將紅衣小女孩與魔神仔分開，咁魔神仔咧就要出翻嚟，又一隻隻咁樣，就直頭就同紅衣小女孩兩個唔妥 battle 嘅係有。咁啊 battle 之中咧，頭先我講啦，點解話會有神靈咧？咁今集更加神奇。咁咧，楊丞琳點解個女會俾個紅衣小女孩帶走咧？因為佢都係有執念啊。執念在咩咧？因為楊丞琳當年佢係俾學長喺學校強姦，從而生咗佢而家個女。所以而家楊丞琳雖然得個30歲到啊，咁但佢已經有個女咧14、15歲啦，但係未成年嘅。咁一開始個故事咧，就阿楊丞琳好忙，佢要做社工，咁但係佢都要即係照顧住佢單親單親媽咪，照顧住個女啦。但係個女咧就匿埋喺廁所嘔，咁楊丞琳話拍門啦，後屘開對門就見到佢收埋啲嘢，咁然後就收埋咗啲煙人盤，咁佢就發覺個女咧行翻條舊路。咁如果條女冧邊個咧，就冧個叫小帥府嘅人。小帥府就好帥個帥啦，府就老夫個府。咁小帥府係邊個做咧？哇！呢個男星咧喺台灣而家紅咗，小鮮肉嚟嘅。我陣間查翻維基先知道名啦。咁咧呢個小帥府咧，佢就真係喺啲寺廟度住，佢係嗰個寺廟入邊嘅府神，佢係俾個府神上身嘅。咁啊得，咁佢靚仔嘅，係啦。佢上身咧就真系自己会化成老虎，啲声都会退到老虎咁嘅。咁而靠佢闻咧，先闻到即系魔神仔个地盘，同埋又搞啲搞路，靠咗佢嘅出现咧，先叫做有啲位啊救咗阿杨丞琳啦。咁最后啊，梗系会有啲 battle 啦。咁咧魔神仔化成啲拯救队伍，呃阿杨丞琳就带佢出去，其实就想带佢去个你当悬崖咁啊，想整死佢啊。咁但系就靠虎爷最后就。失去咗知觉，跟住虎神上身，个画面咧，佢变咗一只人虎合体嘅 C G， 得唔得？真系见到系人同虎合咗体，系因为佢 系个头头 系啦，但系人系有人嘅肌肉同躯干，但佢就四脚爬落地下嘅。 咁呢个系胎加 mask 咯，你有冇睇过？ 哦，系系啊，冇错冇错冇错，似一似一似啫。但系佢唔系两脚行嘅，佢四脚行嘅，系啊。系啦，咁佢真系咁样有只咁样嘢，冇错。咁佢 咁乜得嘅都得嘅，系 系啦，咁冇错。咁跟住咁样行咧，然后就个虎爷原来就帮阿杨丞琳，就靠佢嘅虎笑声咧引领咗佢哋，咁同埋靠佢嘅嗌咧，同呢魔神仔咬咧，咁就闯咗条血路出嚟。咁但系嗰边相咧，红衣小女鬼终于揾到佢个妹啦。咁點解個妹咧？就原來終極就係阿許偉靖咧知道真相。咁許偉靖咧寫命自己就要用嗰五雷咒罩住咗紅衣小女孩。咁但係唔夠抽，咁啊臨死嗰下咧，佢個妹出現。咁原來佢個妹好高法力。咁法力高在邊咧？就話原來佢知道紅衣小女孩個名。咁點解？因為原來我個名其實阿媽冇忘記過你，我個名係為咗紀念你。我阿媽喺生你之前已經改咗呢個名，咁我將個名賜俾你。咁紅衣小女孩聽到自己有名，即刻流出佢嘅紅衣小女孩眼淚，跟住化蝶飛升，同飛升之前過咗嚟，同呢個魔神仔夾得，最後就打開雲霧，彈出太陽，就救咗楊丞琳佢哋。嗱，我講講到好似膠膠地，但係套戲咧對咳剪接。同埋我咁樣將個結局咁講，你又覺得你即係你又會覺得好似交咗啦。係啦，但拍得好正嘅，剪得正，同埋我咁樣講，你抽離咁講，你就知道曬前因後果啦。但係佢鋪得你唔估唔到嘅，亦都估唔到嗰個小帥府個角色咁重要。佢就真係講話佢應該正面講話，覺得真係有神明咯。咁而其中呢個神明就係苦，佢嘅展現出嚟係苦。佢就話會救山中迷路嘅人嘅咁講，咁其中佢個 你講套路咧，馬仔都話啦，如果去到咁樣有得打咧，係唔好睇嘅，應該即係 即係你搞到變咗倩女幽魂咁啊嘛，即係無端端最尾，哇！大佬出幾個法師去同嗰啲怪打咁樣，咁但係 佢又不至於打好長時間，即係又認真又唔係話打到出曬絕招啊，真係好聚焦個戰鬥場面咯。咁但係嗰個細友 變身啊，大佬成成有變身啊，大佬呢度 係咁啊，真係變身，佢真係最後成隻老虎出咗嚟。是有些人接受不到 O 嘴，但是呢他 講的大佬 但是他畫得又不是說很膠的，那他畫下去的那個獅子，那又有些配合一些虎聲和他有些眼神位呢，你問我又不是說真的那麼爛的，即我接受到，我一定因為我都我即我什麼都看啊，那我覺得 OK 的，那同埋個紅煙超人化做飛蛾那些畫面都是 CG 啊，其實幾 match 落個老虎度，那最後你當是紅煙超人鞋同个虎和联手打嘅，咁先叫做 变咗牙狼啊！有冇睇过牙狼啊？ 我知道我知道，咩杀得要杀人啊嘛，系嘛？变身 狼啊！变身啊！ 系 咁 啊！ 呢个好咧，香港一定唔受嘅， 一定唔受。唔系，但系咁讲嗱，我可能就好聚焦咗呢个打，因为我都要想俾观众知有呢个咁样嘅嘢。咁但系套戏坦白讲，冇人会估到佢打嘅，因为最后 ending 嗰五分钟先出现嘅啫。佢中间咧最聚焦系咩咧？其实佢一直嗱上集系讲紧婆媳，同埋佢有个即系引诱你讲最爱嘅人个名，从而可以换回自己生命，系有个即系你究竟何谓真爱咧？你会唔会牺牲你真爱嘅信息嘅？今集咧其实系想讲堕胎，因为咧其实佢三个女仔咧都系同堕胎有关。咁而点解会有红衣小女孩咧？就因为佢翻咗个大女，个女意外，就游乐场意外死咗。那个游乐场意外正正就系翻嗰个医院嘅前身，即系十年前个翻个医院就系个游乐场。咁游戏意外死咗咧，个阿妈唔接受唔到个女死，佢就读佢其实本身识法术嘅，即系讲你当盲山术师，佢就用咗啲好邪道嘅方法，就想复活个女。咁啊，喂咗七日雞血咧，第七日真係個女醒咗，但係個女醒咗咧，其實已經係紅衣小女孩，係魔就唔係個女嚟嘅。咁但係就佢接受唔到，咁跟住後屘咧就用五雷咒包食咗嗰個女屍。咁而呢件事就掘咗藏咗落個深山，照計冇人知嘅。咁但係咧，2004年咧有啲彈有啲偷沉香木嘅行山人士，就想偷啲沉香木嗰陣時唔覺意劈到。个五雷咒，跟住佢揭出嚟睇，揭出条丝出嚟，咁啊放咗魔术，即系红衣小女孩出嚟。咁而呢个沉香木喺山度失踪，沉下木唔见咗，呢个系真事嚟嘅。佢就食翻2004年台湾一单新闻，咁佢就拿嚟串咗落呢个叫红衣小女孩嘅诞生经过度。咁啊几实喎，咁呢个就系死咗女儿，佢接受唔到咯。咁至于许慧静就系、是。佢想生佢個遺福子，但係佢生唔到墮胎，佢接受唔到執念，所以就上咗山咯。咁而阿楊丞琳就係佢因為強姦成人，佢要咁細個就要湊大個女，咁啊令到即係有個女，令到佢個成個人生都破壞曬嘅。咁而誰不知個女又重複住佢嘅人生咯。咁其實有三樣嘢都係講，咁楊丞琳係曾經試過想墮胎。咁而後屘冇墮，佢咪生咗個女。咁而個女而家發覺有新嘢嘛。咁阿楊丞琳點解佢會偷走呢？即係個女點解會唔見咗呢？其實就係楊丞琳要逼個女墮胎，佢唔想個女行翻條狗。咁但係就佢個女唔想，咁啊於是偷走。 其實呢啲係你係Mindy 係有兩種 approach 嘅，一種咧就係啲鬼怪咧，只不過係一個象徵嚟嘅啫。其實套戲講人嘅 ，OK。咁另一種咧就會扭到去咧，就的確有法師嘅。咁而呢一種整下整下咧，就會變咗嗰啲打鬼嗰啲戲嘅。咁其實呢一套可能就係佢兩樣嘢都係平衡得到嘅一個作品，我咁講。 可以咁講，絕妙平衡添。 咁如果真係拍得好咧，都好睇嘅。不過就我見出現就通常呢個一去到有得玩打鬼嗰樣嘢咧，就即係好。就比較咁樣低級，係啦係啦， 但係佢又唔係我話佢打咧，佢都唔係話即出曬激光啊，出曬波咁樣嘅，即係有個叫明顯嘅對決咯，係啊，又不至於好聚焦嘅 片咁咧，開宗明義即係前女幽魂咁咧，又冇問題嘅喎，你明唔明？即係如果你一開頭，因為我就明我入場都知睇蜀山，我明知入嚟睇燕赤霞咁 OK 嘅。即係或者我甚至入嚟睇牙狼都冇問題㗎，我預咗㗎嘛。即係意思有時，我本來想睇到鬼戲啫，咁就嚇下咩？咁如果一有個好法力高強嘅法師咧，其實你會破壞咗，因為變咗你變咗超人打怪獸啫嘛。有咩啫？即係嗰個嘢一定打得低只鬼㗎嘛。咁變咗係 系，即系睇下你嗰个套路系点做咯。因为原先话第一集佢就冇呢啲嘢嘅，佢 系啊，完全冇。系啊， 系啦，比较。 咁但系你问我今集佢就叫做喺剧本上佢成功就。佢又因為佢串到第一集，佢真係串到第一集個角色，咁而叫做完美融合咗第一集條線落嚟。但係佢又講緊一啲同第一集相反嘅嘢，咁而又帶到個人性議題，咁我覺得幾高。咁同埋佢節奏快嘅， 真實有發生過嘅事件啊嘛。 係啦，咁佢節奏快又估計唔到，咁同埋開頭我成日以為我成日喺度驚紅衣燒嘅鞋，到後屘佢兩個原來係兩樣嘢，而又互相打咧，我覺得你有少少幽默嘅。即係好似個導演勾咗兩埋玩咗你觀眾乜嘢，但又講得通咁樣，吹佢唔像嗰種。 咁冇睇過第一集會唔會唔知做乜㗎？ 咁我諗冇覺得咁，佢唔明白個變化位咯，即係唔會領略到導演有心咁玩，但又唔會影響嘅。因為其實你咪當總之知道個嗰、那個許應該叫許慧玲啊，嗰、那個女主角。咁啊，許慧玲係上集個女主角就得㗎，你知道呢樣嘢咁我照睇嘅啫。咁但係入邊要讚，係啦，入邊要讚咧就係、是、阿、啊、楊丞琳同許慧玲好好演技。咁啊，阿許慧玲咧本身不嬲係索女嚟嘅。咁你諗下，佢目擊者入邊係做一個咧啱啱出道嘅記者，可以識有個。 就係嗰個女主角啦， 就係、是、嗰、那個係啦，咁啊最後奸噶嘛，即係表面係好純情嘅女仔，但實性奸。咁咧佢今集咧肯做，哇食屍蟲，成全程冇化妝，全部都係鬼樣，係嗰啲唔即係好似病咗一兩年啦，好瘦啊，營養不良嘅樣。咁最後歇斯底里，但係最後知道紅衣燒鞋作怪，即係要勇於去救佢個女，咁哇好鬼正嘅，即係個演技好正。咁啊楊丞琳又係喎，佢又唔係花瓶喎。杨丞琳又演得好喎，咁兩個女星又真係有演技咯。咁加埋嗰個咩高慧君咧，又係啲即係好似阿姐級嗰啲咁嘅演員。哇，三個女，咁我覺得睇演技發揮得真係幾正，撞到好 有。有好多好多唔係點嘅，今次嗰度係 冇錯 好嘅女。 咁啊真係好鬼好睇，我自己又覺得真係正。係係冇錯。咁啊睇， 因為我好驚咧，佢咁樣扭咧，會唔會變咗嗰度鬼攬啊？有冇睇？有冇睇之前 Viu TV 嗰度鬼攬啊？即係佢攞啲香港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咩火車廣告啊，嗰幾個啲咁嘅事件，即係拍 啊，即係又係嗰啲都市神話，係都市傳說嚟玩 啊。佢冇問題啊，玩呢啲正啊，佢改曬嘅，佢都係自己塞啲，即係變曬型嘅將個古仔咁。咁但係啲人就話大讚啊，但係我睇咗真係唔得咯，我唔知不打冇睇啊。 冇 變到咁啊，咁樣係咯。咁我咧喺我眼中嗰啲係低手嘅，即係老實講，係唔係？即係如果你咁拍啊，我不如個主角變身啦，用法術係嘛？牙狼啊，或者獅子丸都得㗎，獅子丸啊，即係以前變獅子神嗰、那個啊，不如咁樣打啦，好嘛？咁好睇啲係嘛？即係好 OK 㗎，我咪當你變身超人啫嘛，即係咯，唔係即係我就覺得拍得好嘅難，唔係話一定唔好，係啦。咁可能會唔會呢套係會拍得好啲咧？咁樣係啦。好，咁大家入場啦。 嗯。 好。 咁啊， 講完 就過癮。講啊，喂，呢度講好耐啊，呢度 半粒鐘咁滯。 嗰個 喂，咁講下電競咧，好嘛？講電競啊，新啲嘢睇下。喂，咁呢套咩嚟咧？電競 嚟噶。 嗱，其實佢係講格鬥電競咧。好啊，新啲講 先。介紹一下先啦，好嘛？等介紹下呢個咩嚟啫。 係，咁佢呢套就。個名字就叫做我在快打 球旋風， 係啦，球旋風。咁其實咧，佢主要就講呢、這個即係、就是、格鬥 game 呢、這個，主要直情講呢個街霸啦、啊、主要都係講街霸嘅選手嘅。 唔係因為街霸以前啊有個名字叫做快打旋風啊。 係啊，係 冇錯。 雪輝塔嘅譯名啊，其中一個。係 啊。 係啊。咁啊，另一個當然係街頭霸王啦，咁應該大家都聽過。 街霸大家實知啊，係啦，快打旋風嘅另一個名字。 冇錯。咁咧，佢呢套主要其實講翻嗰幾位好 top 嘅選手啦，咁佢哋嘅心路歷程咁嘅。但係咧，佢就唔係由佢哋開始嗰個講起，因為佢係開始即係真係好細個啊嘛。咁當然佢都有少少講嘅。咁但係主要講翻佢哋依家嘅生活啊，或者係佢哋嘅希望嗰、那個市場，或者係嗰、那個 佢嘅現實啦，即係啦，好生活化講佢而家。不過佢講嘅而家應該2015啊，2015、2016年，佢又唔係話真係17嘅。 喂，咁需要介紹下嗰幾位選手係邊個先？係日本嘅其實。 其實 唔止嘅，主要當然佢主要講嘅就係呢、這個。梅原大悟啊，阿 Daigo 啊， 冇錯， 吓，同埋另一位 叫叫野修系嘛，叫韩咩系嘛？ 诶，七号啊，系呢啲朵啊，好多啊吓，吓太多啊，佢嗰啲朵吓，咁啊。佢系 top one 啦，基本上系喺日本。 咩人嚟啊？你介绍下佢。 系佢系日本人嚟嘅，系。咁就 咁佢做乜啊？ 系咁佢系呢个诶 Street Fighter 嘅格斗之神啊！大家都认为系。 嗯。 系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佢有好多嗰啲所谓逆转性嘅战斗嘅，即系通常咧佢打嗰阵时咧，你睇佢好似冇乜嘢。但係突然同埋就輸咁嘅情況之下咧，佢突然之間反勝你嚇，仲要贏埋添， 反大為勝， 係啊， 冇錯，好有娛樂性，係。唔係如果你話講朵咧，佢係叫做被公認啊，公認啊，即係外國好多電競雜誌話公認全球第即係四強入邊嘅其中一強啦，嘅世界十大遊戲玩家入邊嘅第四名咯，咁講。咁同埋佢又話咩？健力士入邊有好鬼多傳說。即係又有好多創咗世界紀錄嘅，包括咩最長咩最長嘅職業電競玩家啊，又持續攞得最多獎金啊，等等咁樣好多朵嘅。咁而佢又真正攞過幾屆嘅嗱呢度講話係 EVO 係一個好大嘅比賽，係 EVO 嘅世界冠軍攞過兩屆。咁另外咧有日本拳擊大賽三連冠，你亦都攞過叫 TOPANGA 世界聯賽2015年、2014年雙冠軍咁。即係講到就好多， 就係打揮塔嘅啫，係 淨係打揮塔， 係佢主要打揮塔。 之前用阿龍嘅，佢而家用咗，而家變咗用咗軍佬啊，因為轉咗。 哦，係就佢用我見佢嗰場用阿 Ken 咯，佢 唔係其實咧，佢通常係邊隻角色勁咧，就用邊隻角色嘅，會比較係咁樣樣。咁當然通常阿龍都勁嘅，咁所以佢揸阿龍係比較多。 咁但係咧點係啦？但係佢最勁咧，套喺個紀錄片入邊都有剪影嘅，就係話喺格鬥界公認，即係叫做好似你話，正如日本漫畫公認就入樽最後嗰場入樽嗰、那個 shot 係最經典。咁佢話喺咩格鬥電競入邊，全世界公認嘅一場 battle 就係當年啊2004年就係即係呢個咩 Time 係嘛？我唔知咩呢個叫梅元啊係嘛？ 梅 元就對機師丁王。咁喺最後嘅總決賽，係咪啊 ？Justin Wong， 咁啊 Justin Wong 入邊咧，咁嗰陣時 Justin Wong 已經係兩屆世界冠軍，咁而嗰陣時嘅叫梅元係嘛？梅元就都出名，但係就不至於去到呢個層次，咁啊叫做都叫2004年啦，講緊係初出茅廬啦。咁而佢喺個最後決賽，咁佢要打三盤兩勝制，每局入邊係打三彎嘅，得唔得？你當係咁啦。咁而最後係兩局對兩局2-2嘅情況底下。咁啊，三盤兩勝嘅最後一局入邊，1-1之後嘅阿梅元係輸緊，梅元用緊阿 Ken， 但係就威斯丁王用緊春麗。咁而總之我哋觀眾睇到嘅就已經輸緊，佢最後剩翻1% 嘅血。咁咩叫1% 嘅血咧？就係、是、你睇條血，你見唔到有血嘅，得唔得？但係阿 Ken 仲喐緊，只要佢係咁一掂一掂個輕拳，佢都即死嘅。咁就為之1% 血，喺咁嘅狀態底下，而春麗仲有一下超必，咁你正常嘅人都會諗春麗就不如挫個超必，你行埋去掂一掂，就算你擋你都死，因為佢 直 頭冇血噶嘛。 因為擋都係扣血噶，如果就咁正常你咁防御嗰 真 係 挫擋，春麗嘅超必咧係17 hit 嘅，得唔得？咁佢於是春麗就隨隨地衝埋去出去17 hit 啦。照計全世界旁述都話 ：Oh my god， 梅元呢鑊輸啦！喂，師兄換連元冠軍之餘，阿 Ken 阿梅元好冷靜地，佢唔係擋，佢係叫受。咁你要理解啦，方拳係咪叫二之後咧？你咩三之後就有個叫受技嘛？ 即 係你要配合個控制波， 簡單啲嚟講 咧，硬接。 即係話咧，其實因為佢每一下打落嚟咧，其實都係一下普通攻擊咁樣嘅啫，你當係咁啦咁呢如果你用返一個輕拳啦、啊、應該就係可以接到佢呢一招嘅唔扣血嘅。 即係你但係要配合個控制杆嘅。係 啦冇錯你要配合返佢嗰17下。 時間要掌握得好好。咁而佢後面解釋咗就話係60分之1秒嘅啫理論上個反射神經。但係留意正常情況我出個拳或者出個波你接到係人都得嘅或者叫練個下都得。咁但係咧，好多人都話連續接到三招就已經係好難㗎啦。 咁但係記住，佢梗係超必嚟喎，佢一射出十三 h 咁而個出嚟一衝落嚟出十三 h 關啦，佢就接啦，一接，咁啲人要接到已經快啦，點樣一接佢不停咁接，接足春麗十七招，咁而停頓嗰一秒鐘佢出超必，輕拳、中拳再出大技，咁啊春麗剩翻三分一能源嘅，就咁 KO 咗。即系阿 Ken 佢剩翻1% 血，系转胜反败为胜，全场我估起码2-3万观众一齐欢呼，嗰、那个场面去拍拍嘅啫。 喂，呢啲成日做戏， 冇错，冇错，佢就系咁正。 现实即系点可能发生啊？成， 但系事实嚟嘅，系发生咗，事实发生咗，系纪录片嚟嘅。 咁啊真系好犀利喎！ 同埋段片你打 YouTube 就咁搵都搵到。即係格鬥界嘅叫 game 界，咁其實你當套戲都重點用呢套呢即係呢個 moment 去做，我諗當高潮咯。咁但係當高潮之餘，佢又衍生就日本仲有個第二勁嘅，咁啊第二勁嗰個叫邊個？ 摩摩池。 第二勁嗰個係啦，摩摩池。咁啊摩摩池咧就又係叫務實式打法咯，因為拍完就屬於叫做話成日好娛樂式嘅打法。系梅元，咁我梅元就系会反败为胜嘅，往往喺即系 其实佢好成日练一啲咧好戏剧性嘅嘢嘅。 佢系佢访问入边讲话，佢特登个打法系咁叫做进取，佢中意咁样嘅打法，即系进取，唔系好防守咁样，或者之后反败为胜嗰种享受嗰种嘅喜悦嘅。 即系咧，如果以佢嗰个讲法嚟讲咧，就系、是、咧，佢赢输唔紧要。但我咧就係、是、要贏嗰陣時就要贏得咁贏， 係啦，我要贏嗰種滿足感，就咁贏你唔係係好鬼嘅帝王嘅，咁而嗰、那個滿滿池咧調翻轉啦，佢就個打法好務實，甚至乎有好多玩家覺得佢打得好悶嘅，佢又成日又唔攻啊，或者成日防守啊，又成日可能打貪惡符咁嗰啲衰嘢，咁但係咧佢就話好務實嘅打法，因為我個目標要攞獎金，我要贏。咁佢就係一個好勤力，日日練習又哇講佢點樣六十分之一秒就可以捉到人，咁啊掌握住嗰個秒數，日日撳掣喺度練嗰個咩啲掣嗰啲中間嗰啲秒數嘅差距，咁樣類似咁喺度練招咁樣啦。咁啊講一個咁樣嘅叫日本。 咁佢兩個從來有冇對戰過咧？ 有。而通常摩摩池咧都係阿爾明嘅嚇。 係啊，都係輸嘅。咁而事實啊梅元就係格鬥之神啦，即係人人都捧佢係第一。咁但係試過有次咧，梅元又係唔知係咪即係進取得滯啦，佢十六強俾啲新手淘汰咗。咁嗰場嘅 cap 榜比賽咧，咁就係阿梅梅池攞第一嘅。 冇錯。 所以就因為冇咗梅元咯，係啦咁樣。 喂，咁嗰個新手但係又打第啲人又唔勁嘅。 係啊，之後又出咗場嘅。佢十六強 唔可以咁講嘅。因為 咧， 唔可以咁講嘅，因為你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個個都係勁噶啦。咁但係咧，當然梅元就真係好勁啦。咁但係唔代表佢真係不敗嘅嚇。 可以咁講嘅，可以咁講嘅， 係 啊。 咁 你呢個新手只不過係即係新打入去啫，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叫做唔係國際知名，但係就應該都好好勁噶啦，喺國內排名 都係新人嘅，咁永遠都係新人。係 啊，冇錯冇錯。咁但係你問我呢個就叫做表面嘅角度啦，但係我實情我覺得個導演嘅角度就其實想表述一個叫王叫做歷史最長嘅職業電競手，咁同埋一個叫做日本第二，佢追隨佢想突破自己，咁但係佢嘅生活原來都唔係咁美滿嘅，亦都要 有啲似啊！嗰時揸車啊，雷神做過嗰度叫做咩話？咩雙雄啊？ 一級雙雄 係啊，一級雙雄冇錯，我知即係雷神做同埋另外 雙雄啦， 係一級雙雄係啊，冇錯 係咯，即係有兩 有啲似有啲似佢喎，有啲似 但係都係好勁嘅賽車手，佢哋一個即係互相兩種理念嘅對勁啊嘛， 知道 可以講得上 係有啲似有啲似 嘅感覺係嘛， 係有啲似嘅感覺。 當然一級雙雄都係真人真事，即係拍戲啦，亦都係真嘅咁竟然世界上係有啲即係。好似我哋睇緊啲平時啲黃道漫畫係嘛，即係有啲喺度兩個喺度鬥，咁但係咧話竟然係喺現實出現嘅呢啲人咁樣咯。 咁同埋如果你話我覺得如果你話如果漫畫比咧，我又覺得咧佢有啲似爆漫喎，我覺得佢似係梅元大悟咧，就似係講緊。即係 其實你漫畫就有好多都係咁嘅套路啦。 係喎， 咁你八死咪似係阿成木嗰一對囉，咁就係好勤力啊努力，咁但係 每 到 天 才 嘅故事，即係漫畫就喺故事裏面去重演返呢啲咁嘅雙雄對決啦， 雙雄對決 通常都有嘅，幾乎你由揸機械人到捉棋到你乜都有嘅，運動乜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呢個就係真人真事咯，咁樣咯。第一就係呢個用紀錄片，即係唔係話揾人演出，成日紀錄片揾佢哋講。咁亦都當然有講佢哋嘅即係平時嘅嘢啦，係咯。係 啊，即係好生活化，好勤力練習情況，同埋佢即係咁。但係特別嘅，因為阿梅園就永遠就冇講佢私人生活嘅。咁但係阿八比即係意思阿妹妹詞咧。就有講去過佢太太，佢太太都係電競玩家嚟嘅，不過就唔算好勁啦。咁但係就兩個就即係互相幫手、互相練習，又會互相扶持咁樣。咁佢有個即係多咗個一個家庭角度啦。咁另外佢講咗幾個即係外國選手，其實有台灣嘅。咁因為套戲咧九月嚟緊係台灣上，咁台灣嗰個就重點宣傳嘅。咁台灣嗰個咧就係話係有個電有贊助嘅，係咪有贊助係嘛？应该咩咩不特别系嘛？点读 啊？咩啊？你话 佢咪有啊？唔系佢系有个未婚妻，即系佢系电竞入边有未婚妻嘅角度，又系佢系职业系咪职？佢系兼职噶嘛？我唔记得台湾系兼职系嘛？ 台湾嗰个唔算，台湾嗰个都 有赞助，系台湾有赞助，即系一早有赞助嘅电竞选手。咁另外法国有个咩叫 Luffy 嘅，即系老好似老飞咁样。 台湾嗰 个 台湾嗰个系 Game B 嘅。 系， 讲翻 系啦，即系佢有以唔同角度讲，咁而嗰个有全职嘅人嗰个点样抉择呢？自己做紧个 career， 佢以往业余做，但系发觉佢电竞之前就攞得多过份正职，咁但系咁点抉择？咁后屘佢又休，即系去公司请假一年，咁走去参加比赛咁样。我咁样有啲咁样讲， 两个仲有好几个系世界， 系好几个， 但系 佢又挑住 嗰啲 咁样 就highlight 讲下啫，即系唔系话真系讲好多嘅。 系又唔系好讲嗰两个，又唔系好即系好有对决感觉嘅，即系表述同立场多啲咯。即系你问我，系啦咁样。 嗱咁啊，其实而家系咪 Viu TV 啊都有个节目系叫做咩神一般嘅队友系嘛？ 吓系 哦吓，咁其实都系讲一啲香港唔同界别嘅电竞，即系玩电竞嘅人啦。咁佢哋当然里边都有啲系可能有啲系 Win 领踢波又有啦。咁佢有時幾集咁講一，即係講一個界別咁咯。咁佢都會講下佢哋平時係點啊咁樣嘅。咁好似都呢排都，即係其實今次呢套戲亦都係香港電競嘅人去，即係攞過嚟去推㗎啦。咁其實係 冇錯， 即係其實都可以話係因為呢排係香港電競都係有好多嘢搞緊嘅，的確嚇。即係三千幾萬搞嗰單就反而應該係搞得最流啦。係，即係其實應該係咯，反而係。咁其實其他嗰啲都好多係唔同嘅界別， 有合作嘅， 勁嘅人士啦，喺度搞緊推動緊啦，係咪？好啦，咁今次呢個其實個主辦單位啊，其實係邊位咧？咁同埋一完咗之後，係咪好似都 片主 咧？做一啲嘢㗎係咪？係啊，即唔係 有啲嘢咁咁啊？其實片主咧就叫 Unes 啊 ，U 跟住 N E X。咁我查過，佢應該都係做電競喎，亦都有專做啲電競。電影啦，亦都佢有自己有搞電競台啦，咁係即係都幾大嘅。咁個 Unix 咁 唔知，呢個唔係太清楚。 哦 ，OK， 唔緊要。咁完咗場之後，佢哋有冇仲留低大家係咪有啲嘢講？ 有抽獎，我哋抽唔到。 我抽獎即係冇話有個 talk 都冇 talk。 冇咁喎，你講冇。但係就有贊有講啲即係名字咁贊助，因為佢成。昨日个聚会就唔收钱嘅，就有嘢就嗰个 Cinex 赞助，我哋唔使买飞嘅，系啦。咁但系套戏咧，留意啊，其实系12年拍噶，咁咧系揾咗咧好出名拍呢个纪录片嘅日本导演，就叫做合津惠雄啊。咁佢咧就嗰阵时咧已经初露锋芒，就读紧大学嘅啫。佢拍嘅纪录片咧，已经喺学校有关注嘅。咁咧12年咧就呢間先力嘅公司咧就係有份俾錢拍嘅，所以佢係片主兼佢係製作公司。咁佢拍咗呢個嘢咧，拍咗6年，得唔得？12年開始拍，咁就法國去咗美國、法國、台灣、日本就真實採訪。咁 即係你意思佢係一年開始，但係而家先完成嘅。 接近好似都係 拍到一五年咁，但係之後可能再有做後期 咯。一五一六啦，就唔係一七啊，即係一六，即係一年前先完成。係 啊，喂有蝦喎，因為佢我嗱，我覺得佢唔係太複雜嘅，即係佢又唔係話玩嗰度好靚啊嗰隻紀錄片，而係佢捉到嗰啲位咯。其中有個位佢捉到阿妹妹慈同佢老婆，即係又會喺個電競入邊，跟住佢老婆會喊咁樣嘅。咁有依啲位嘅，係啊。咁佢問啲嘢咧都。 喺呢個作品上有冇機會大家欣賞到咧？即係有冇話嚟緊？ 台灣嚟緊上禮拜四，但係香港咧， 係講香港啦。 係啦，香港係未有片商買嘅，講真係啦。佢今次係嘅當係試影嘅，即係就咁。 會係即係會有唔同地方會即係意思會再做咧，即係意思香港。會 暫時未知，但係好似都話兩兄弟 應該都會有再有一上嘅，但係可能都係小型咁樣。 即係私人嘅搞啦，變咗都唔係喺戲院啦。 係啊係啊，戲院真係難啲。 哦，咁大家留意啦，如果有消息就同大家講下啦，呢、這個。 係啊，有消息同大家講。 因為其實我哋仲要講啊，因為今日其實我哋趕時間啊，咁其實仲有冇嘢補充啊？關於呢個，因為其實呢個如果要講好多嘢，仲可以講落去嘅。 哦，知道，明白。咁啊， 我講多兩句啦，因為咧，其實依家。佢尤其是係唔同嘅選手咧，即係譬如你梅園呢啲咧，咁啊一早上曬岸啦，因為佢有好多贊助啊等等啦。咁但係咧，阿爾嘅呢個摩摩池咧，即使佢係都有贏過第一啊或者係經常性攞第二啊，或者有個名有名咁啦，係嘛？咁但係咧，只要你唔係阿梅園嗰啲咁有娛樂性、咁即係俾到人哋個咁勁嗰個感覺嘅話咧，佢嗰個收到嗰啲錢啊，或者係呢、這個贊助商，其實會真係少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哋喺日本嗰邊咧，即係所謂佢哋會覺得係直情係活喺呢個梅園嘅陰影之下，佢哋覺得係咁嘅。咁同埋咧， 即係呢個明白嘅。 即係佢哋亦都覺得咧，如果繼續嗰啲電競其實要繼續搞落去，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根本憑嗰咁少嘅錢咧，其實養唔起頭家嘅嚇。莫講話 佢入邊有一句説話有提過，就話日本嘅電競咧就為榮譽，美國嘅電競咧就係為金錢嘅。咁佢就話如果梅園係生於美國，係美國人咧，佢照佢攞到嘅財富就應該係一百倍以上。咁但係佢雖然喺日本都好出名，世界知名，但係佢都唔係話真係咁有錢，亦都唔覺啊，即係包括連阿冇錢更加啦，佢因為都係第二嘅，你問我就咁解嘅。咁佢講到 日本係為咩話？為咩話？ 日本為榮譽， 榮譽哦， 係榮譽，係啊榮譽。咁美國係為金錢嘅，所以佢話美國嘅電競比賽啲獎金勁好多嘅， 勁多嘅， 係啦係啦，咁類似即係文化唔同咯咁。咁佢入面又講到又真係幾慘嘅，即係兩公婆阿伯地又要即係佢要搬去，佢原本唔係住東京嘅，咁佢其實搬過嚟東京嘅租金已經貴咗幾多倍，咁跟住又話要贏好多個比賽先夠佢一年生活，咁類似咯，即係佢講到好辛酸下嘅。 其實呢啲咧，因為佢係淨係用咗日本嚟做一個嘢啫，佢都冇用香港嚟對比，係啊 ，OK。 哦。 咪香港， 香港 直情就因為咁樣 對比咧，就直情可能要黑米。 直頭冇電競，係啦，冇電競選手，所以 有嘅，係 有嘅，有嘅。 你做電競咧，係不及你做 KOL。咁其實咧，我打機好屎，但係咧，我反而係可以好出名，揾好多錢。 係啊，即係達哥咁。 即係佢係其中一個代表啦，但係唔係得佢嘅。咁你見到其他嗰啲電競，唔係咁有啲本身係有打電競嘅選手啦，嗰啲直情唔係嗰啲就你當佢講驚佬或者第啲嘢嚟嘅啫。咁真係有打嗰啲，你都發覺咧，都係啲女啦，啲女又好啲啦。咁你有身材有樣又好啲啦，係咪？ 係， 即係嗰啲咯。咁其實你講穿咗，只不過我係一個有打電競嘅 KOL 啫嘛。 嗯， 系啊，冇。 咁即系明年系做 KOL 而唔系做电影选手咯，即系或者你甚至可以，不如你直情做 KOL 啦，你做唔做电影选手都唔紧要噶，其实系啊。其实变咗有少就系咁咯，咁同埋你讲到尾，咁就算 KOL 你话搵到咩？咁都唔系搵好多啫，即系你都系好辛苦嘅。即系如果你相对你日本已经系叫做可以叫做有一个职业，咁但系香港唔系咯。系咯， 嗯， 香港连运动员都唔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嘛？唔好再讲电竞呢样嘢啦。咁呢个我就觉得，即系而家香港就系佢哋尝试咗去 去推動啊，咁啊睇下有點樣咯，即係我就希望係，當然希望係好啦，但係即我係唔樂觀嘅，從來都，因為你見到其他界別都唔推得唔好嘛，咁你咩踢波咁好多年嘅，即係 一路啊低啲嘅，我哋會 有香港隊幾出名，咁而家香港隊又人哋當你乜嘢咧？到底香港人覺得係咪？雖然後世嚟嘅，你覺得你係咁變咗你就算攞埋金牌，不如運動員咁，香港又有幾尊重嘅，咁你咪賣廁紙賣番鹼咯，係咪？係咁咯，係啦。咁你相對你話日本倒得撈，咁我哋近排都睇咗一個講日本嘅動畫添啦，即係動畫業咧。咁哇，咁當然你見到佢哋畫到直跡咁，甚至乎佢話咩結婚率係低過 20% 啊，呢啲從業員啊，啲女仔話好似好慘，唉，慘得過香港冇啊！系啊，唔系你就算有，其实你都系黑米嘅啫。 系， 即系你睇下香港，你所谓有漫画嘅时代，其实嗰班喺下边画嗰班人，其实有冇从来有冇啲好嘅待遇咧？即系如果香港就算漫画业系未死，咁漫画从业员系你咪上边有啲人咪 OK 咯，咁下边啲人咧都系唔 OK。咁原来你睇下呢样嘢，香港嘅情况一定系差过日本。咪一定係，即係相對日本其實已經係 O K 嘅，係啊。即係只不過話點解成2亿嘅一個行業啊，即係講動畫，即係點個 benefit 唔到一班即係最下邊班人咁？佢係講緊一種不公啫嘛。咁但香港嚟講都點止係不公啦、啊？就係你一做你都偷笑，係講緊係啊，就係咁啦。咁我諗大家可以對比翻嘅時候，就可以去即係了解多啲嘅。咁所以好值得睇嘅呢啲。即係呢啲可能日本啊， 唔同角度咯，係啊， 唔係唔同角度啊，你成係可以相對啊去了解啊，係啊，咁同埋你亦都會了解到香港嗰啲狀況，咁唔係淨係話睇人日本幾勁啊，美國都幾勁咁，即係我哋睇每一次睇美國嘅科幻片幾勁，我哋就會諗點解香港冇科幻片？ 冇錯。 嗱呢個一般觀眾唔會咁諗嘅喎，當你睇日本動漫哇好勁，點解香港冇呢啲嘢？唔會咁諗啊！所以香港梗係冇啦，點解香港梗係冇咧？點解梗係冇咧？咁點解當你睇電視劇，咪點解你睇美劇、韓劇、日劇，喂有啲好即係有高質素，點解香港冇？即係點解我都仲會想香港係有科幻片，亦都想香港有一啲好嘅電視劇，但係好多人已經放棄咗啊，因為係啊，即係以唔睇為之佢一個態度。系啊，咁我都唔系咁咯，系啦，咁一阵啊，如果一阵仲有时间啊，讲两句《使徒行者二》。 嗯， 咁讲完未呢 part？ 讲完我要快啲入去讲 Kingsman。 好， 系啊， 好， 不打讲完，我哋就会继续讲落去。 好，咁啊 ，Kingsman 我讲啦，我自己就好中意第一集嘅，即系觉得回味重啦，音乐感强啦，玩嘢啦，估佢唔到啦。包括角色估佢唔到啦，情节估佢唔到啦，亦都系可以话系叫好多惊喜啦，俾到我第一集。 你唔觉得？ 但系今集 都好好嘅咩？第一集选角都 冇错，冇错。咁但系今集咧出到嚟，你问我就变咗好似即系喺个框架入边可以玩嘅嘢，就好跟住翻上一集嘅套路，包括情节风格好故意地跟。咁虽然加咗好似就话加咗牛仔美国嘅叫做。有個組織啦，咁但係又發覺好似原來都唔係合作嘅，最後都係佢自己一個人打曬，咁而變咗我覺得就好單調，亦都叫做走唔出個框架，佢叫做難得上套撞到咁樣嘅風格，理論上今集希望可以發揚光大啦，咁不得止發揚光大唔到，仲我覺得係搞到即係亦都即係悶咗嘅，因為你知個手法就已經知道啦，咁佢都傳承到嘅。你問我，即係嗰啲音樂感啊，都喺度嘅。咁但係係啦，就變咗好似即係純粹又係換咗入面啲酒，都係嗰個酒瓶。咁我就失望，我自己就咁 同 我 係有邊一樣啦，都係啲酒。係 啊，冇錯，我直頭入面我中段係睇到悶嘅。咁第一悶就因為就佢師傅又出翻嚟。咁而個師傅出翻嚟，仲要玩失憶，失憶完仲要講佢重拾能力，咁呢啲情節我都多餘。係啊，你多餘，因為你明知佢最後，我都知啊，觀眾好受歡迎，咁中意佢師徒合體，咁合作咯，佢醒翻你咪打咯，你唔好糾纏喺嗰啲，又要唔體諒佢，跟住後屘啊知道嗰個奸噶嘛，但係觀眾唔信啊，男主角唔信，最後原來真係奸，即係嗰啲情節好無謂嘅，我都直頭婆媽咯，即係婆媽拖拉。咁二來就真係 上集就嗰個有個爆嗰個煙花匯演啦，係一個我定義為有佢好深刻印象嘅場口 啊嘛，你講最後 係啦係啦，好即係叫話咩史上最燦爛煙花匯演啊嘛，好好笑。咁啊，咁又係配合首歌，你又估佢唔到嘛？即係你會玩到咁大，哇！跟住全部爆自己冇事，跟住爆又爆曬啲壞人咁啊！即係跟搞嘢啊嘛！咁今集冇曬啲咯，即係冇咗嗰場好深刻嘅場口，就爭好遠。反而你最後係留於咩唱住 Country Wall， 跟住喺度唱 Country Wall， 跟住就爆地雷。我中意嘅係啫，係啊，咁你就唔正咯。加上個反派嗱，我中意個女主角啦，我真係掰佢噶咯。咁但係佢 你講高年貴夫 係啊，我即係啊意思。 唉，唔係有人話個女主角係高年貴夫啊？你聽唔聽過？ 即係邊個？嗰個叫邊個？ 高年貴夫咪即係佢揸咗眼個師傅咯。 哦， 你話女主角係佢喎，係咯？你講邊個女主角先？ 我係講緊女魔頭，女魔頭。 哦，女魔頭，呢個唔係女主角嚟嘅，都 係係即係女魔頭。 即 系 我 即系我翻佢啲演技，我觉得佢呢个演绎 O K 嘅，即系你讲话系啦系啦，不嬲都正啦，即系好咩几多料咩几多料影后 咁样，要交代下佢系边个啊？马仔介绍下嗰个女人系边个先？ 朱莉摩 啊，朱莉摩系边个咧？即系 吓，即系做而家阿如果系阿上次阿 Coy 嗰套 Carrie 拍咗阿妈，莎莉里边做佢阿妈嗰个系啦， 吓同埋之前如果搭。X file 啊 ，Fox Helder 做嗰套咩地球做咩啊？再發育啊！ 你講嗰套又耐 咗，嗰套照片嚟嘅嗰套係。 佢做咩？佢邊個啊？女主角啊？ 佢條女啊！ 我嗰時後生係啦， 我 靚靚嘅後生係靚女嚟嘅，係。咁佢演技高就不嬲大家知啊，係啊。咁就今次呢個女魔頭啦，咁樣啦，係 啊。咁啊，叫非一般女角咯。同埋佢係唯一，好似第二個攞大滿貫噶嘛，即係一套戲囊括咩康城、意大利。跟住又攞埋奧斯卡，係啊，即係狼冠叫大滿貫，所有影壇嘅女主角影後嗰年攞大。 角色有冇得佢發揮咧？問題就係佢係好。 唔係我嗱，你問我係佢演得鮮明，咁但係佢太快死嘛，即係死得太兒戲嘛，咁啊叫做最尾冇戲唱咯，即係叫巧婦難為咁。 死就死啊！ 係啦，咁你無端端就掉埋拍粒針咁樣，咁削咗，咁加上佢啲手下唔得嘛。因為成日強調你整個大反派，你唔好搞嗰啲涉及飛拳嗰個白痴，跟住搞兩隻機械狗喺瞓覺，咁你嗰隻機械狗喺度鬧鬧鬧鬧鬧，咁啊表面係兇狠嘅，但係實際喂攞兩個保齡球波爆肉嘅喎，大佬你唔好話潑水漏點，係咪先？咁你唔 通咧？好明顯，佢哋係睇咗好多日本動畫嘅， 咁啊係 咁嘅。沙古眼嘅機械狗其實係跟登 set 入面有隻咁嘅嘢噶嘛， 嗰隻沙漠之虎， 嗰隻當然係好大隻噶啦，係 MS， 咁其實係啲咁嘅嘢嚟嘅，即係有個沙古眼左右走咁左右走， 沙古眼 咁佢仲要有一隻咧女仆機械人，咁呢個咧如果而家大家有玩開啲 figure 咧，其實係有嘅，係有啲嘢好似 figure 都有揾打喎。系啊，佢啲人有份打喎， 嘢俾人打死， 佢都射火箭炮啊，但系就唔知点解俾人哋个火箭炮反弹，跟住一嘢又挂单啦，又搞掂咗咁样咯。咁佢太削啦，即 系 变咗个女魔头手下 系比较 系啊，即长啲，但系长得嚟咧就佢背面好咁痕噶。照计我嘅理解，佢咁大只嘢一托埋嚟，已经啲啲草都穿啦，但唔应该托埋嚟冇嘢喎。咁啊打來打去咧，嗰個人都冇流血管，咁啊反而攞個保齡球咪佢兩嘢咁死咗只狗。 我覺得戰鬥力咧係初頭啊，咪佢喺個車度咪俾只狗追，我覺得嗰只狗戰鬥力勁啲啊，係 啊，嗰只仲勁。 真狗戰鬥力勁啲，我反而覺得。 咁啊變咗你個女魔頭冇靚咧，你拍片唔到，同埋佢成日講話幾勁。哇！我背後全個世界都 得機械人，我 包曬。 即係其實冇角色啊，即係佢冇一啲叫做幹部角色。咁佢冇一個咁嘅鐵甲飛拳。我鐵甲飛拳係上一集一個 loser 嚟嘅。 冇錯。 咁你今日將佢捧成埋佢嘅頭馬，你都覺得冇力啦。你話佢係佢其中嘅殺手 OK， 但係乜執得佢啊？咋？咁我都覺得好奇怪咯。係啊，咁 佢打起上嚟咧，其實個鐵甲飛拳得嘅。拳头是劲的，如果佢 即 系如果拳脚交去打唔赢主角嘅， 输晒 系 咁啊 ，Elton John 又一个好奇怪嘅存在嚟嘅， 系啊，佢啲乱入啊，我真系觉得乱入呢个真系乱入， 其实我 真系乱入 啊，你直情讲啊。 其實阿 Julian Moore 都唔係大佬嚟嘅，原來 Elton John 先至係大佬，會唔會好睇啲啊？ 同佢打啊，係 啊，係啊，即係扭轉咯。反而嗰個女魔頭係佢快女，最後大奸角係 Elton John， 咁樣扭一扭會有啲驚喜喎。 平時好似係女魔頭係大佬，係 冇錯。 其實佢係佢個扯線公仔，咁你都仲有少少係咪？我、哦、原來以為救啊 Elton John， 原來 Elton John 先至係壞人，咁你會唔會好啫？即係呢啲咁咩爛橋啊，同盟爛橋啫嘛， 即係我 係咪病啊嘛？咁佢連咁都冇啊，就係、是、咁。其實 Elton John 個角色係搞到咧，係一個出得多場即係次數啲嘅 Stan Lee 嚟嘅啫，即係係咪你覺得？ 啱啊！ 係咯，係咯，咁啊，最尾佢哋結婚都仲要啊！原來 Elton John 都有嚟，但係佢好明顯，你見到佢另外影嘅，知佢其實唔係同佢哋一齊拍㗎啦，好明顯係咯，係咯，係啊，有好幾場戲 Elton John 都係其實都係叫嚟拍啦。咁佢哋有同台過演出嘅，好似得幾場啫嘛，其實係嘛？ 我諗保齡球嗰場啦，應該 保齡球啦，係咯， 同埋咩唱歌係彈琴嗰場都喺度嘅。咁之後彈琴嗰場，佢應該嗰場啊拍埋佢打嗰場啦，係咪先？ 我聽過，我都有。一個拉低 kick 咁， 係啊， 打手套嗰啲。 喂，嗰個風雷電真係搞嘢喎！ 真係搞嘢。 哇！慢動作幾多格啊？咁樣掟埋佢嗰度，我諗佢足呢一腳都喺套戲入邊佔咗一分鐘。 系啊， 我都特寫到咁你咯，我心啊，我知佢大聲， 佢好打啊，佢好打啊， 但係無端端噶嘛，即係冇遠冇先笑底下無厘頭，哇出曬劇啤，跟住再飛風雷電掛嘅就係咁嘅咯，搞嘢。 佢嗰 part 搞笑係 O K 嘅，我只係成套戲一個其中一個亮點嚟㗎，不過其實就。唔知啊，即係加落去咯，好明顯係好似係。 即係佢係做咗 Austin Power。 主線冇乜大關係嘅。 咁同埋第二，我自己唔開心就因為佢成日講即係叫皇家特工啦。咁啊上一代講得好勁啊嘛。咁啊難得叫結盟，叫佢美國個組織唔會咁削噶嘛。佢今日講到咧美國嗰邊咧，咁你連唯一幫手嘅都係奸嘅，即係連咁啊變咗好似個組織好下巴嗰邊喎。即係雖然我明白你有錢，咁但係有錢咧，你咁啊點咧？咁你唔會借得錢噶嘛？咁照計係咪你叫得結盟？咁同埋呢件事都影響全世界，冇理由你美國嗰邊乜人都冇，咁借信過嗰個邊佬咁樣，借邊來邊去，咁一樣唔得啦。冇咗嗰種我開頭睇嗰個，即係英美合作。咁因為英國會係咯。 暴風女神嗰個角色亦都同阿梅林其實係重複啦，其實佢做咗兩個 角色， 攞埋一齊做同樣嘅嘢。咁嚇做咩事啊？四三零穿梭機嘅張國強哥哥同埋譚玉英姐姐啊？ 哦，因為佢係交接第三集啊，最大鑊係。 係啊，佢嚟緊落去，仲要落去第三集啊，係啊。咁今集全場瞓咗覺，唔係啲觀眾啊，嗰個阿蕭啊，即係 即打嗰場嘅啫，即係嗰個大隻牛仔， 後生啲牛仔啦嚇，後生啲又唔係話後生，因為另嗰個再老啲啊。嗰個定係啦，打完一場之後咧就已經瞓咗覺啦，因為咧佢就中咗毒啊嘛，咁啊同佢雪住咗，跟住最尾先出翻嚟就著變咗去咗 Kingsman 度，著咗佢啲西裝就完場，咁佢將會喺第三集出現，咁但係做咩咧？你成套戲原來為咗延續雕鼠有第三集？ 我感覺上好似係， 係咯，但問題你問我 係咩？第三集前傳咁啊，即係意思係。 即係我覺得佢係啊，你本身即係佢全部冇乜點發揮，好似就係 show 出嚟，好似要為咗第三集咁。佢一同埋，因為佢啲客串，即係你當客串啦，佢好大堆頭，佢全部都係出。 係咯，係咯，係啊。 即係佢嗰個香檳咯，阿老倉咯，或者 係老倉啦，係咯。即係老倉都叫做喺度咧，佢好似出場都多過阿雕噶啦，係阿雕嘛，即係喺 《 雕》裏面阿雕嘛，男主角嘛，亦都係個咩白宮嘅嗰度，誒有好多套白宮嘅，即係唔係阿智囊三物，另外一套嗰個男主角啊嘛，即係阿雕啦。 系， 即系佢就反而系出得少，咁即系比较好奇怪咯个感觉系。但系你其实呢个画头度佢出得唔少嘅喎。 系啊， 即系啊。 我仲以为佢重点喎，会背对背打嗰只嚟噶嘛，咪咯。 佢都系负责瞓觉，你醒唔醒？ 咪跳舞咯，跳嗰场俾你睇咯。 冇系，仲喺度喺度跳舞啊。 系啊，跳完跟住惯低咗，跟住又蚀咗。 系跟烂咗啊！系啊，因为胶咯啲情节，同埋我就最唔明佢个目的啊。佢做乜嘢啫？你邊有你賣毒品啦、啊，好叻啦！咁你毒自己個客，毒個客啦、啊，當合法啦、啊。嗱，假設當合法啦、啊，咁你點啊？ 咁你都唔代表代表咩？合法咗咁你連個自己個客都毒喎，你佢冇得益㗎。 咁樣嘅，其實咧呢啲唔係佢係毒品咧，定係咩嚟嘅？因為曾經咧有禁酒令呢樣嘢㗎嘛，美國。咁其實 喺1920年嗰時候。 其實你如果大家睇過呢套戲咧，叫做Untouchable 啊，即係嗰時啊奇雲高士蘭差唔多，即係套即係叫做響朵戲啊，好正啊套。咁嗰套就係講佢哋同阿 Al Capone 啊。即係鬥啦，即係卡邦啦，卡邦唔係宇宙刑事嗰個啊 ，OK， 係以前嗰個一個黑社會頭子啊，美國啊，芝加哥啊，好出名嚇。咁佢哋做乜嘅？佢哋唔係酒粉嘅，因為當時咧係禁酒啊，禁酒令，佢哋係酒啊，真係酒啊，飲嗰啲酒啊。其實就將酒好似，即係因為佢禁啊嘛，你禁咁咪酒咪變咗私酒咯， 貴咗，係冇 錯，貴啦。咁你一定要係嗰樣嘢係禁啊，係犯法嘅，咁你先會買得起錢噶嘛。如果你嗰啲毒品，你搞到變咗必利痛咁樣，咁你咪必利痛咯。咁你賺啤得蟹，咁當然你可以開間廠出必利痛都係一個生意。咁但係呢個同你係想做毒品生意呢、這個就唔係嗰回事㗎啦嘛。咁你咁講，你賣雪糕都得㗎啦，使乜賣毒品先？咁你世界通行度度都賣得，你即刻冇咗嗰個即係嗰個價格咯。 係個價格係啊，佢經濟矜貴嘅地方係啦， 係啦，冇錯啦，矜貴就係你唔係周五而買啊嘛。係 啊，唔 係 都係買到嘛。 佢就冇講到佢必利痛咁 casual 嘅，佢都話係好似酒啊煙咁啦咁啦。咁但係其實咁都唔會話同毒品咁嘅價錢咯。 咁佢本身想好似做到。 佢套戲就係因為佢係傻嘅，佢所以其實佢話 Julian Moore 個真正目的係想出名咁， 係啊，想出名俾人知嘅啫。即係其實有啲叫咩拆存在感喺度，係啦 係啦。咩馬仔聽唔到馬仔講？ 其實咧有好大問題嘅，因為本身做第一集嗰陣時候，我哋講過呢套嘢，佢個定位係笑片嚟嘅。 係啊，佢話係，但我哋睇又唔覺喎，我覺得其實007嚟 喎。係啊，我第一次即係睇第一集嗰時講過，喺節目都講過話唔覺得係笑片嚟嘅。咁但係佢呢套啊變翻笑片嘅，唔知點解會突然 係咁，但係的確佢真正嘅定位係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就淪落翻咧變翻做呢個國產007啦。即係上一集就007，今集變國產007。咁我哋預期第三集應該係差唔多 Austin Power 呢只㗎啦，即係嗰個咩特務啊？ 特務之王。 不知我冇錯啊，昂星啊， 我昂星，昂星嗰啲係咪嗰個？ 未去到昂星，昂星可能 再下一集啦， 再下一集 啦，即係腦殘到第四集。 白頭佬啊，再下一集白頭佬啊。 冇錯， 越嚟越低 B 啊，即係已經去到咁下一集，因為今集有啲鬼就話已經覺得係 Austin Power， 我哋就講佢話似係 Tom Cruise 做 Austin Power， 佢哋話即係因為佢仲係靚仔咯，我哋覺得未到今集都暫時係國產007啫，係啦。 唔係咁，你問我頭場，即係純粹劏開睇，佢頭場好睇嘅。即係頭場一輪飛車，跟住又打，佢嗰場咪叫影咗西甲咯。 打鬥嗰樣嘢都仲得㗎，係 啊， 打鬥都好㗎，拍得係啊。 我哋頭場就緊張刺激嘅， 係啊， 係咯係 咯。 但係基本上 佢喺個山嗰度又得嘅， 係你拆開咪得咯，拆開又 係啊。佢成個故仔咧，我覺得係佢，因為我其實睇咗啲資料，好似話佢套嘢其實拍咗好長，成三個鐘嘅又多嘅。咁佢剪到變咗呢度，咁但係我記得係剪到好碎咁咯，即係去完呢度去嗰度。 就算你播三個鐘嚟完整版，個故事會好啲咩？ 唔係，我就係話佢拍得太過長啊！我似電視劇咁樣拍嘅啲樣感覺就 直情咧係啊，有啲電視劇嘅我感覺都係啊， 係即係去完呢度個 mission， 因為佢有好多地方咧都去咗面，去嗰個地方咧。佢係唔係打或者咩？佢就係做個 mission 咁樣嘅啫。即係佢可能去一去嗰個地方探一探嗰個人咁咧，即係講幾句嘢咁又去第二度咁嗰啲咧。 係啊。喂，咁快啲等個筆打講埋先啦。咁筆打仲冇嘢補充？好啊， 同埋我唔中意佢咁快一嘢就全個組織滅曬咯。咁你邊有咁嘅啫？即係你睇咧第一集塑造個角色幾咁勁，下集。三秒咁樣，仲要啲人戇居居，咩事咩事咩事咁樣説佢，喂，我啲導彈都誇張，我一中到成個古堡炸到鼻底啊，大佬，冇啦。 你唔覺得佢今集就有啲似翻嗰啲舊啲嗰啲 Batman 嗰啲壞人啊？啲人又要著到好怪啊，即係成班人又著埋同一啲款嘅衫咁，成班做曬嗰啲好似啲學生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大學咧。 五十年代嘛，係啊，五十年代搖滾樂手咁樣嘅嘛， 就嗰啲。有啲會唔會有啲似翻即係以前？Jack Nicholson 嗰個 Joker 咁咧，咁你咁佢又翻靚咁，咁佢又其實好似又唔好多人嘅啫，但係佢又講到佢可以搞到世界大亂，咁但係佢個理 實又冇厘頭嘅，咁即係你唔覺得有啲似咁樣嘅咩？ 唔係，佢呢套嘢係變咗呢啲咁噶，因為你好明顯，即係好似美國嗰邊佢嗰個 statement 喺度話咩全力支持佢嘅，但係拍低有兩條狗出嚟，跟住佢嗰啲人其實臨喺完場嗰陣係好多人嘅，但係完全都冇做嘢。 過嚟係啦， 冇出嚟，係啊，冇出嚟。 即係點解嘅？係啦，跟住佢就刻意咧就係玩呢個 Donald Trump 同呢個希拉里呢啲咁嘅嘢喺嗰啲，即係咁咩？有咩需要呢？其實點解？嗯，係咯。 唔係咁，佢玩好多嘅，又有話食啲糖嗰啲同啲毒品， 啲糖仲毒過，仲毒過毒品咁啊！係啊，有玩呢啲 係。其實同埋嗰啲咩露天音樂會咧，啱啱香港賴嘅嘢嗰度咧，佢又講去嗰個露天音樂會嗰啲人啲吸毒嗰啲咧，又係賴嘢嗰啲咧。 係啊，爛曬咁樣咯，係啊，冇錯。 嗯。 即係佢有講好多啲嘢嘅，咁但係佢全部都係賴過咁樣咯。 都溝水式咁講咯。 如果你 Donald Trump 同希拉里呢一個呢一樣嘢，佢點講會勾嗰啲咧？雖然佢呢個戲拍嗰陣係即係早好多，但係其實個題材要 update 翻少少咯。即係佢當你個戲你明知係之後先上畫嘅時候，會唔會要一啲 避一避， 都改少少啲嘢咧？係啦，咁佢呢度都仲係講到好似個男總統咧就唔得嘅，就即係傻嘅，又即係整死曬啲人，佢覺得仲好啊咁樣嘅。咁如果你今日仲出嚟撐希拉里，你會唔會遲咗少少咁咧？即係咩中數咧，大佬？而家撤離撐希拉里，即係你而家再繼續講 Donald Trump 嘅癲佬咧，就 OK 嘅，都仲係 update 噶嘛，因為係啦，但就唔需要再整個女人出嚟去咁樣對比啦，因為係冇，即係佢仲要話曾經犯過滅色冇所謂啊嘛，你聽唔聽到佢講？ 係， 即係佢咪將佢硬咁擺咗喺度，佢中咗毒嘛，嗰個女人都咁話，佢話其實初初就話，即係佢要為自己犯嘅錯去即係付上代價嗰啲咁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好與大相關嘅呢啲。咁跟住個總統又要即係後屘俾人拉咗，咁要彈劾，咁其實呢個題材有啲會唔會啲過咗少少？即係即20係咯，即係已經係。 不過我估會唔會代表到美國心聲？我真係唔知，會特登咁樣拉。 美國乜嘢啊？ 美國心聲，即係美國人係普遍可能新一輩係咁諗。 今日仲繼續講緊希拉里好過 Donald Trump 係勾咗嘅。即係你繼續講啊 ，Donald Trump 呢個就唔係問題，因為今日都仲係 Donald Trump 嘅一種，亦都佢好多人而家有質疑翻，哎呀，我當日選佢係咪正確啊？咁呢個當然係會好 update， 但你仲講希拉里就 out 咗咯，因為已經拜拜咗嘅啦呢個 ，OK， 係咯，你今日係應該講就係講第二啲嘢啊嘛，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即係 OK？ 其實佢講個總統好衰啊，其實即係寧願犧牲啲人呢樣嘢 OK 嘅，即係我佢唔需要擺嗰個女人喺度，係啊。這個就有啲勾咗啲啊，係。咁即係當然我哋明嘅，因為佢寫嗰陣可能都阿馬總係幾多年前嘅話， 嚇，會應該2015年嗰時啊， 好似呢個啦，係咯。咁可能嗰時好 update 嘅，係咯。咁但係呢啲你要就住上畫嗰個時間嘅時候，你有啲嘢要修訂下嘅，因為係咯，你寫嗰陣係幾年前啊嘛，係咯。咁咯，咁同埋呢啲咁細嘅位好易修啫，係咪？你吸咗嗰個女人都得啊，即係再唔係，係啊。 系，唔系佢，因为同前边即系回应翻佢，其实上集都系玩嗰啲即系有权势嘅人觉得其他人嗰啲系， 哦系啊， 即系啲命唔值嗰啲，样都系贯通翻嘅。佢上一次都系咁嘅，都系优质嘅，觉得佢哋贵族嗰啲， 亦都有玩汉堡包嘅，的确都系 啦。今次有啊，搵人证嘅，佢啲素食者嗰啲话救世界嗰啲啊嘛。即係佢有其實好多嘢擺位玩嘅，咁但係佢冇上次咁出，咁同埋佢本身個嗰個先天性個古仔個問題，所以今次係跌咗波。 好，咁啊得不打做冇，仲冇嘢補充，冇我哋 好啊， 因為要對比其他嘢攞嚟。 好啊，咁啊係啊，我都洗耳恭聽啊，好啊 ，thank you。 好，我哋 咁啊，下個禮拜 啲對比嘅啫，係。 好，咁啊，下個禮拜又咩？下個禮拜又隨風引起啊，另外有。煙花應該和誰看？其實是不是應該煙花應該誰直睇定打橫睇？ 係冇錯， 做錯，真係好離譜下喎個名真係，你學你拉喎。 即係其實佢原本嗰個意思應該就係話嗰一樣嘢你用唔同嘅角度睇，即係會有唔同嘅感覺之類咁嘅意思嘅。 係唔同嘅，明白，看法咁啦，明白。 咁係咁啦，應該隨便睇係嘛，定係打橫睇係啊？好啦，好， 咁啊，好睇咗再同大家讲啦，拜拜，下个星期。 好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好啦，咁我哋继续再讲 Kingsman 啦。 系啦，咁点啊？咁啊，大家觉得点啊？ 又唔系话好差，但系因为被第一集跌咗镬好多咯。 哦， 呢个事实嚟嘅，咁个睇完都咁讲嘅。 嗯， 系，咁你第一集的确系唔系，咁我哋不嬲都话啦，呢、這个导演厉害的地方就系咧，将一啲以前啲人好难拍得好嘅题材啊，就系僆仔叫做点啊，即系叫出路系咪？即系哇，即系。有个新嘅嘢咁啊加入去咁呢啲古仔啊通常都一般嘅啫系咪？你就算睇英雄电影啊，通常啲前半咧就唔系咁精彩嘅，即系你都系睇到佢变咗超人嗰度好睇啲噶嘛。 冇错， 嗯， 系啊，即系你会期待嘅，喂，快啲变超人啦，快啲变超人啦，即系你唔想睇佢仲系普通人噶嘛？咁你难得系呢样嘢拍得精彩喎，咁佢系非常之成功啦，因为佢就系呢个 Kick Ass 嘅。导演啦，咁大家睇过第一集 Kick Ass 真系， 哦 Kick Ass 啊，真系更加啦， 系嘛？咁佢亦都拍过呢个《异能第一战》啦，系嘛？ 哦， 系， 系咯，亦都好好啦。咁唔知点解之后又会交翻俾原本个导演嘅，我都唔知点解。系啦，咁原来今日我哋知道啦，原来咧佢拍呢个第一集系好出色，但系咧，因为咁佢再续落去又会拍成点咧？咁原来佢系冇噶咯，你发觉？ 唔系佢系。继承翻之前，但系佢个古仔嗰度唔得咯，我觉得 系嘛？系佢可能咧，你俾一套玩烂咗嘅嘢，佢可以寻觅到一个新角度，佢点样重新玩过呢样嘢嘅，好犀利吓。咁但系咧，佢当佢已经即系呢个嘢已经揾咗一个路线之后咧，可能佢就冇再有再新咯，系呢个咁讲咯。 嗯， 系咯， 系咯。咁即系到今时今日，即系原来拍续集。片是高手咧，都仲系得一位嘅啫，咁就系詹姆斯金马伦。 嗯， 都仲系冇其他人嘅，原来。 如果而家呢个导演啲人比较即系唔中意，应该系佢有好早嗰阵时有套《魔幻星尘》嗰套。 系咪 Stardust 啊？ 好似系啊，系啊。 哦，嗰套系佢拍噶。 系，嗰个系好早期嘅佢拍嘅，咁嗰套啲人又好唔中意嗰阵时，应该。 系。 系啊，同埋我发觉佢系拣啲即系比较，即系啲阿叔啊、阿姐嗰啲角色咧，佢选角做啲角色系好啲，佢拣啲后生嗰啲，可能系未必一定话咁啱 feel 同正常嘅。 嗱，上一集咧好啲嘅，因为你揾阿兰斯洛特啦、那个女啦，咁同埋刀片女啦，咁你都 OK， 即系起码你喺套戏入边，其实佢系帮片嚟噶嘛，始终上一套。咁佢都有嗰種幫片，你起碼佢升任到做一個幫女郎咁嘅，咁嘅嘢先啦，係咪？係咪？咁你上次有刀片女就係眼前一亮啫嘛，嗱佢又唔係話靚，但係好有台型嘅， 係， 即唔係嗰套戲，我哋可能真係都唔會咁識呢個人啦，即係呢個女啦，咁可能你只係佢有一個咩 Nike Woman 咁嗰啲咯，一個咁樣，咁但係哇，你睇完之後就覺得哇，你好想睇下佢再有冇其他戲，咁當然後屘就即係今年嘅呢個 Mummy 啦，咁亦都有嗰、那個Tommy Bond 啊，即系嗰个叫咩啊？即系查理斯花朗嗰套啊，嗰、那个叫咩？ 原子杀机 啊，原子杀机系啦，咁佢亦都有做啦。咁原来真系咁又拣得几好噶、哦？你睇上次呢啲角色都系嘛？咁仲、有我哋话 Samuel Jackson 啊，通常都濑嘢啊，系嘛？即系佢除咗客串仲有神盾局局长，佢当佢动耐啲，你就唔想睇佢啊嘛。我哋话佢系村中直人啊嘛，鬼佬啊，鬼佬版村中直人。哦，原来成套喺度就唔好睇嘅咁样，咁但系上次佢都成套喺度啦，咁但系都 O K 喎，佢做个无厘头嘅敌国嘅老细，咁但系又都几得意喎，系咯， 咪都有啲杀气有戏俾佢做到， 系啊， 即系佢演绎方式同平时有啲差唔多，但系你唔会觉得佢烦得咁紧要啊？ 冇错，唔烦嘅，系啊，咁中间又食汉堡包，咁你都觉得几得意系咪？ 系 咯，咁做得好成功嘅，上次咧即系敌国塑造系得嘅。喂，唔止敌国啦，即系佢其他角色都系会角色同角色之间嗰个 chemistry 啊，即系其实你套戏好睇啊，但系你唔系就系延续个别角色嘛，你要角色同角色之间个 chemistry 做得好先好睇噶嘛。 嗯， 上个礼拜我哋有提过嘅，咁即系上次讲同盟就因为同盟做得唔好嘅就系嗰啲角色之间嘅 chemistry 啊嘛。 系， 即系呢个城寨英雄好睇就是、因为佢角色之间嘅 chemistry 做得好啊嘛，你就算谂翻同一班人咁样演员都冇用噶。系咪？因为即演员啫，咁你写成点或者你拍成点唔同噶嘛？咁今次呢一套啊，咁虽然咁你一样有高年贵夫 咁但係有一梅有梅男啦，你都有啊男主角。咁但係佢哋個 chemistry 會唔會同上一集唔係咁一樣咧？ 係，因為我覺得係佢趕住個劇情同埋冇乜時間，佢就係幾場戲咁，想感動下你，跟住即刻已經飛去下一度咁樣，跟住係冇乜點樣，即係佢好多都係啲劇情嘅大過咁幾句，跟住就去嘅。 咁你上一集嗰個蘭斯洛特竟然咁快就瓜咗，咁而上一集明明其實唔一啲都唔重氣嘅呢個金集啊，鐵甲飛拳啊，咁只不過係一個 loser 嚟嘅啫，即係上一集當然都係同阿男主角哋係有敵對關係，但係其實啲係冇得鬥噶嘛，你都睇到係咪？ 嗯， 係 咯，即係本來佢就應該係同佢哋一齊訓練，咁就衰咗出嚟嘅一個成員啦，係咯， 嚇呢個有錢仔咁啊，華爾世祖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金集嗱佢都唔知點樣解釋到佢上次冇死啦，咁啊 有解嘅，有解嘅。 佢話電親個晶片就係爆隻手爆 啦， 點解會咁咧？就係冇 壞咗嘛， 佢壞咁啦，自己佢壞咁啦，唔知點解啊？冇是但啦，咁呢個其實一個好雞嘅角色嚟嘅啫嘛。其實你有冇覺得有啲似睇緊《異世高達》裏邊嘅加美油咧？咪成日有條嗰個咩話 Johnny 啊？ 啊，專尼啊， 成日喺度追住佢，即係喺度打噶嘛。喂，大佬嗰條友廢到咁，但係你硬係唔明呢條友點可以成為佢嘅宿敵嘅？ 系咁缠绕住佢嗰只， 唔系即系你会觉得唔好睇噶咁样系， 唔系你我睇嗰阵时候你一定系觉得系佢一定打唔赢主角噶，不过争咗佢系咁烦住佢嗰只只咁， 嗯， 咪嗱，即系你主角又唔系超即系唔系最强啦已经， 嗯， 嗱你唔系睇赌神啊嘛，嗱你睇赌神咁你嗰种啊，即系赌神或者詹士邦咁哥布拉咁，你睇呢啲咧个主角一定系最强噶嘛。 嗯， 咁所以你有一个唔够去打嘅人咧，系 O K， 因为唔代表嗰个人打， 嗯， 可能嗰个人都好犀利噶，咁佢唔够个主角劲啫，可能主角 number one， 其实佢都 number two 噶嘛，你呢个唔系，其实佢系加美油啫， 嗯， 咁加美油都唔系最劲啊，好明显系嘛，即系起码你二 set 初唔系啊，咁只不过佢都系新仔，咁但系有一个比佢更打嘅人去同佢喺度不断喺度同佢打，其实好睇咩？即系从来有冇人睇二世系中意呢个 Johnny 嘅？我真系想问下， 唔知道 有冇噶？ 应该冇乜人， 应该唔会有人啊，系嘛？唔会有人中意噶嘛？咁你塑造一个咁嘅宿敌，其实系非常之失败噶。 嗯， 吓，你通常啊，那个宿敌劲啲添啊，系一般嘅故仔， 正常叫啊， 系要劲啲添啊，系个主角追逐佢啊，唔系佢追逐主角吓，但系佢系废嗰啲啊。咪即刻冇事咁啫嘛，即係你係要或者馬三都係嘅，你要作一個哇一個好強嘅敵人嚟嘅，主角同佢爭好遠，咁但唔知點樣硬係咧，佢兩個就係要好似命運要安排，就不斷要打嘛，咁先好睇噶嘛，咁係咪唔可以反轉可以，但係你唔好係雞咯，雞嘅宿敵，喂真係好煩嘅，你覺得？ 佢反而係臨尾擺咗個威士忌最尾啊， 嗱威士忌唔係宿敵嚟嘅。 系咯，我就话摆翻而摆咗威士忌，无端谂起同佢打，搵条 即系你呢一种咧，就系同盟入边嘅，即系叫做隐藏角色啦。 系咯， 即系其实唔系真系隐藏啊嘛，佢就其实本来系你嘅朋友喺你嗰边嘅，咪即系阿钵仔糕咁啫嘛，即系上次 系 即系呢个城寨钵仔糕咁啫嘛，即系明明本来系 friend 嚟嘅，哦原来佢系唔系嘅，唔知理念同你唔同啦，或者佢就算唔系坏人啦，理念同你唔同，咁最尾原来要打佢，咁呢一个你安排得好就好咯。如果好似佢呢度咁，我唔觉得好有说服力咯。 唔系，我觉得系太过急进啦，即系佢嗰啲剧情咧，佢平时嗰啲系太长啦，但系佢到要转接位嗰阵时候，突然间好快咁去咗啊。 嗱，我唔系唔认同佢嗰个出发点嘅，即系其实你话嗰美国总统佢嗰个咩谂法咧？其实我觉得唔奇喎、啊，我认同噶、啊，系我认同噶，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佢用呢个方法，佢觉得咁样系可以一石二鸟，咁唔出奇噶。其实 牺牲嗰啲无辜嘅人啊嘛，可以 系啊，咁你而家 Donald Trump 都系唔理噶啦，系咪？ 系啊，咪牺牲少 个。我赶走你墨西哥人，我赶咗墨西哥，你得嚟吓？你现实都系咁噶。系嘛？咁系咪嗰个系一个好即系呢一个系唔系一个好唔合理嘅一个做法？你现实嘅政治都系好残忍噶、 嗯， 你觉得好 nice 嘅咩？现实啲政治人， 系嘛，牺牲好多人噶啦，系嘛，牺牲全香港利益都大班人在啦，系咪啊？系咯，咁其实佢嗰个理由系佢系有佢个 point 嘅，咁但系呢度其实咧，你班主角啊，你不如话个男主角系急于救埋自己个公主女朋友啫嘛。 我直情系、啊。 其实呢套戏你都可以依然系用斯达列车去谂，其实主角地只系为咗救佢自己嘅利益团体。唔好讲到咁大仁大义， 嗯， 系嘛？只不过咧呢一班你所谓觉得佢系坏人咧，其实佢个出发点，佢都系佢个 point 嘅，即系佢觉得咁样系一种另一种清洗，或者系一种即系对个世界一种救赎嚟嘅，佢认为， 嗯， 系啊。咁你如果你一套只系一套笑片嚟嘅啫，唔需要将呢两嘢摆上台去讲嘅。因为呢两样嘢其实冇绝对对错啊，我觉得 佢上次都有咁玩嘅 吓。上次你觉得佢系傻嘅多啲咯， 系啊。 但我唔觉得今次个美国总统系傻嘅， 嗯， 我亦都唔觉得嗰个牛仔嗰、那个老牛仔系傻嘅， 嗯 嗯， 我唔觉得佢系傻嘅。 啊，福特加啊，喂，唔系威士忌嗰个，威士忌系。 即系你认唔认同佢一件事啫？即系你夜神月系咪傻啊？我问下， 唔系 佢唔系傻噶， 即系你认同嘅呢样嘢， 系啊系啊，佢相信用死亡笔记系可以救到世界啊嘛。 嗯， 咁佢唔系傻噶，喺佢嗰个理念上，佢系正义噶嘛。 嗯， 咁呢啲你通常喺一啲 serious 嘅故事先会讲嘅，你搞笑你就唔会嘅，搞笑你通常会讲佢真系衰嘅，但系衰得嚟佢用啲好蠢嘅方法想即系即係想去控制世界啊，嗰啲咁嘅啫嘛。咁你唔會將呢、這、一個，咦？呢度其實係有爭議嘅，呢個兩個方法咧，其實有爭議。呢樣嘢你唔會擺喺度笑片度講嘅。 嗯， 係啊。咁你有一個笑嘅方法嚟講，冇意思嘅呢樣嘢，係嘛？ 嗯， 係啊。咁我唔知點解佢要擺落去咯。我呢度就係咯，係咯。 嗯。 咁我覺得呢個唔，因為佢都唔係思想性電影，點解要有呢個位？ 唔知啊，佢成日。上次都有，但上次又唔系。 但系佢亦都好简单咁逼咗晒，就系我救晒，其实所有人咪就系最好。咦？咁咪就系斯达列车。 嗯嗯。 你咪好似好简单咁就救晒所有人。嗰所有人当然包括我条女啦。 嗯 嗯。 即系佢系咁啫嘛。咁但系呢一个讲法其实唔系绝对系正确嘅咯。老实讲，系、嗯、啊。咁啊，展开一场咁大嘅对决，系咪？同个牛仔佬咁，其实。嗯，你睇唔睇到佢嗰个 point 我就觉得冇乜 point 咯。 嗯， 系啊，即系佢套戏自己咁讲咯，我只可以讲。 嗯 嗯， 系、啊。咁佢嗰个咩公主又系咩好人呢？ 我都冇做过啲咩，其实佢喺套戏入面。 哦，冇咪上次唔赞成阿 Sam Jackson 咯，计划冇栽落佢。 是啊，咁你今次自己发脾气，自己拍药，咁如果佢系咁死咗，救唔翻，系边个问题咧？ 嗯 嗯， 系啊，系边个嘅问题？我想问， 咁解佢啊？ 啊，系佢自己嘅问题啊嘛？呢、這个咪就正系佢呢套戏自己提出嘅嘢咯。即系佢就系讲话个美国总统觉得你啲人你自己拣呢条路其实系抵死噶嘛， 嗯， 系咯，佢冇讲错噶， 嗯， 唔系即系拍药拍死嘅人年终系好多噶， 嗯， 系咯，系啊，佢有讲错咩？ 吓、啊，咁佢本身要救埋咩嘛？佢觉得系未至死嗰啲人啊嘛，未至于去， 嗯， 系啊。 唔系，咁人哋拍药都系为开心啫。嗰个女人都有讲噶，即系佢嗰个系咩嚟噶？副总统定咩？嗰、那个女人咩职位啊？ 哦，嗰个系做佢嗰个参谋长嚟。 咁佢都话咩好大压力啊？嗰啲 系啊，一日做足七日啊嘛，顶唔顺噶。 系，咁你咪剔咯。咁、 嗯、 你剔嘢本身就有个 risk 噶嘛。 嗯， 系咯。本身就有的啦，就算他不落毒都是吧、 嗯、 那你拍死了，那是誰的問題呢？ 嗯， 沒有什麼，沒有問題的， 你知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你知噶嘛？系咯。咁如果你将呢个议题摆喺度笑片度，好笑咩？你觉得？ 嗯。 我都唔好笑噶。 哦，咁佢呢个向呢、這个佢讲呢个问题，我同上次讲嗰啲问题都系唔好笑啊。 系咯，有咩好笑啊？呢、這个问题一啲都唔好笑噶，我觉得系咯。同埋现实上。大麻合法化系搞紧噶嘛，同埋有啲地方已经通过咗噶嘛。 系系啦， 都虽然佢呢度梗唔系讲系大麻咁简单啦，但系其实系一样嘅啫嘛。 系 系啊，咁如果你将呢一样嘢摆上台喺度笑片度，我都冇咩好笑啊。唔系你唔记得佢开头啊，影佢哋台面嗰堆咪就系大麻嚟嘅咯。 哦，有开佢生日啊嘛， 系啊，跟住成堆大麻，跟住佢堆大麻一影，跟住变咗个森林咁样度影落去噶嘛。 系啊， 系咯。佢最初都係講係大麻，咁所以你食呢啲嘢賴嘢其實係咯，同埋呢啲嘢係會喺某啲嘅國家係會合法化，或者嚟緊喺即係啲國家會合法化啊嘛。 嗯， 呢係一個阻止唔到嘅一個方向嚟㗎，知唔知啊？咁呢樣嘢佢變咗做一個搞笑咁樣，話有個惡黨去叫佢將佢合法化，其實你唔使啊，係好多政府而家事實上係從一個經濟角度係已經會將佢合法化。是啊，因为搵到钱啊，因为有税收啊，你知唔知啊？ 嗯 嗯， 其实一啲都唔好 笑 嘅呢件事， 佢自己都有讲嘅套戏。 系啊， 佢有税收啊。 点解咯？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系 comedy， 我觉得吓咁、样， 嗯， 我笑唔出啦，老实讲。唔系佢冇将呢件事变咗做一个笑位啊，佢净将呢件事直情咁样摆咗上嚟啊。 嗯 嗯 嗯，我好怪啊，对我嚟讲，我觉得，因为呢个系一个社会议题嚟嘅。 系有讲嘅， 系啊，但系佢冇搞笑嘛，佢冇将你哋搞笑。 唔系呢样嘢唔系我搞笑嘛，佢 系啊，咁你一系就将佢变成一个笑位啦，唔系攞呢个议题上嚟倾啦，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咯，咁我其一觉得我唔系咁中意嘅地方系呢个嘅，系啊，即系你系笑你咪笑咯，即系直情真系笑咯，纯粹系变咗傻嘅咁咯，系咯，系咯，咁一系就好似上一 集， 一系就好似上一集咁系 咁认真。 唔係，其實上一集唔係完全冇笑，不過即係只係佢係，但你唔覺得佢係笑片嚟嘅？你覺得咪又係睇 Marvel 咁？佢只係有啲位好笑啫嘛。 有笑料唔係笑片咯。 係啦，有笑料唔一定係笑片噶嘛。咁如果佢今集直情當咗係笑片咁拍，咁你咪笑片咁拍咯。但係呢度點解有啲議題又咁咩嘅咧？咁我係咁嘅，第一啦。咁係咯。咁同埋，佢搞到咧成件事，你咪係咪冇嘢講咧？上一集就新仔叫做要學嘢啊。咁今集佢哋已經唔係新仔。咁但系你就要搞衰个 Kingsman， 咁你我成觉得今集咧有个感觉就系呢啲系复仇者嚟嘅，点解成集系讲复仇者买咗嘢就走咗过去揾正义联盟嘅？ 差唔多啊，但系正义联盟又系出一出，跟住又冇人帮手。 唔系咁，佢出一出就出得少人啫，但系你成套嘢就变咗系 Stayman， 即系嗰个主题啊嘛。 系， 即系呢套唔系 Kingsman 啊，即系呢套系 由嗰档去咗佢入边捞啊， 等于系啦，呢套系复仇者之正义联盟喎、 啊。系， 你唔觉得好奇怪嘅？ 吓、 即系讲有几个复仇者走咗过嚟正义联盟嘅故事、啊，咁呢套我睇紧复仇者、啊，你明唔明个问题啊？即系我睇紧 Kingsman 啊嘛，点解会做乜啫？即系做乜今集詹士邦咪派咗佢做 FBI 定 CIA 嘅？ 系啊，总之系呢个问题好明显系佢嗰个古仔真系有出咗呢个问题，我觉得 系啊，即系你玩另一个组织唔紧要，但系嗰个组织好重啊。 嗯， 系啊，你翻嚟 Kingsman 嘅嘢系得头冇乜尾，其实都冇乜嘅，即系叫头尾啊。你勉强讲系啦，系啦，系咯。咁、到底阿梅林嘅死又系咪需要咧？兰斯洛特嘅嗰啲啊，直情唔知点解要死嘅，即系点解咧？即系同埋点解今集你反而会整走晒呢啲角色系？系翻嚟个瑞士公主会变咗咁重咧？即系有咩咁重要先？ 系唔知瑞典公主、 ？Sorry， 瑞典啊， 系因为话真系有个英国仔系娶咗个瑞典公主啊嘛，佢成日摆咗呢啲嘢落去啩？ 咁咩？ 系啊。 咁但系套戏咁好唔好睇？ 冇，我唔知会咁样做。 咁个公主好唔好睇先？ 吓、个公主，我冇乜。冇乜感覺 啊！你都話啦，個導演好中意揾呢啲女啊。咁其實咧，呢啲女啲樣咧就係最唔襟擺嘅， 因為魔幻星陳老師係個女主角就係呢啲型嘅。 其實佢咪就有啲似咧之前呢、這個美女戰士三啊入邊做啊、John Connor 條女，即係佢後屘老婆嗰、那個啦。嗰、那個係邊個咧？其實就係、是、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咁啊， 呢、這个其实就是之前做罗密欧朱丽叶啊，即系同阿迪卡比奥做罗密拎欧朱丽叶嗰个咧。 系， 我唔系话今次呢条女啊，即系话个样 子 啊， 似我啲型。 咁嗰啲佢可能佢十几岁嗰阵咪 OK 咯，咁但系佢好快个样子就好似阿婆咁噶啦。 嗯， 系，即系其实同阿 MJ 你嗰啲咧，啊，不过 MJ 就连十几岁嗰阵都唔得噶啦。咁呢啲十幾歲嗰陣都靚過嘅，咁但係好快個樣，個樣唔係嗰啲樣係老樣啊，本身就好易會變阿婆㗎。 但係其實呢個瑞典公主呢個演員都 唔係後生 都係卅幾歲嘅。 係囉，係囉。 反而阿男主角仲係廿六蚊嗰啲囉。 咁你上一集係無端端當佢係出一出呢個崩率，咁臨尾完場同佢搞嘢嘅一條女，咁當然 俾個屁股佢收收啊。 咁冇所謂，但係你呢套佢係長期喺度咁仲要講個男主角又好鍾情於佢，好似好專一咁咪，咁你呢個你成日都違反咗呢啲咪英國特工呢樣嘢啦， 嗯， 係咪你嗰種風流倜傥又去咗邊呢？ 係啊， 呢個冇咗啫。 咁你上次係喂明明救咗條女，跟住最尾係嗰條女搞嘢，咁你啲係先至幫行為嚟㗎嘛，你今集無端就變咗主家男人咁就係， 嗯， 咩就係一種小男人周嘅 差唔多 嘅，咁你咁样就唔好睇㗎啦嘛，大佬啊，你试下做一个即系就嚟结婚或者结咗婚嘅占士邦得好唔好睇啊？ 佢结埋婚添，今集仲要 系 佢最尾咯，但系占士尾啊嘛，咁但系都已经有个好稳定嘅女朋友，咁你想唔想睇？你想唔想喺占士邦嚟咁？咁次次同女上床就要打个电话问下条女俾唔俾佢噶嘛？ 系啊，之后就要搞条女又嬲又剩咁做咩？ 咁你就因为搞个机制啦嘛，好似勇者王咁合体啊，翻 又 制 又 拍 嘅， 揿个掣啊， 拍个掣，跟住嗰边就嘟，跟住佢老婆就要睇到就要求搞嘢咁，跟住佢老婆就会好快啲去搞嘢啊，跟住咁样卡一嘢当就叮当咁样系咪？系啦， 即系拍烂个上嗰个台面个掣啊，响警号跟住就 系啊，嗲嗲嗲，咁跟住佢嗰边就可以合体噶嘛，都系合体啫，系咪？系啦，咁跟住你影佢啲身体某啲部位插落某啲部位咁啊嘛，系嘛，嗲嗲嗲嗲嗲嗲嗲咁咧，火车啊钻个山窿咁咧，前后咁啊，系嘛，系咪咁啊？ 系， 即系你当然你系用咗勇者王嗰个画面代替咗啦，我唔系讲影啲器官啊，咁哇成个火车啊怼落去咁样，系咪嗰度系咪特写先？你今集都有噶， 系 新嘅手， 今集有特写啊，成搵佢搵只手。即系整咗个手指避孕套啊嘛， 系， 咁啊要嚟做乜嘅咧？就唔知挤 个 跟踪器落去啊嘛，佢都好露骨噶，其实讲得吓，佢就都摸到落去佢个底裤里面伸埋入去咯， 又插咗落去啊， 系咯，佢成影埋出嚟噶，系， 跟住影住喺呢个入边跌入去咯， 系啦，咁样入边走入去嗰啲里边都影埋咁样，即系佢 系， 哇，大佬呢、這个需唔需要咧？系啊，咁啊 ，anyway。咁啊，呢個我諗佢要改動一下啦，即係下次就係啦，即係有個通報機制咁啦，次次同啲女合體係。 唔知啊，咁但係其實佢用啲人又好勁喎，真係。即係除咗講嗰啲頭先講嗰啲客串啊，或者即 係你報一下先啦。嗱、啊，例如你話呢個瑞典公主就係、 是，哦，瑞典公主呢個就冇乜嘅，係嗰、那個 特別嘅， 俾佢放跟蹤器啊，即係阿鐵甲飛拳條女。 系啦，咁头先话啦，系啦，伸到落佢裤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女系边个嚟嘅咧？ 吓、啊，呢、這个系其实系之前《千星之城》入边咯，女主角阿迪洛芬尼个家姐。 哦，即系卡拉迪洛芬尼个家姐。 系啊， 就唔知乜嘢迪洛芬尼啦，今次 啊，去咩 Poppy 啊？定咩咩？ 唔系 Poppy， 系今次嗰、那个嗰、那个啊， 佢真名啊嘛，我话 啊，边个？佢真名叫 Poppy。 是 POPPY 啊， 即是你讲呢条女的名字叫 Poppy？ 是啊、 Poppy 地攞返嚟啊。 是啊。 哦，犀利啊，犀利。是啦、啊。咁但是今次反而是啊个女魔头叫做 Poppy 喎、 啊。 是 啊。 个企业。 反而张魔话叫 Poppy 喎、啊、呢度。 你话佢哋唔系睇咗日本啲嘢我都唔信囉。是吧又有入女仆机械人啦、啊、是吧又狗啊成个咁多嘢。仲要結埋做 Poppy 咁啊，梗係睇完 XA 啊， 係同埋出得唔夠得幾句即死嗰個 King Alpha 咧， 係即係嗰個其實 Kingsman 嗰個而家嗰個 Alpha， 即係嗰個阿頭哥伯係邊個咧？ 係其實就係應該之前哈利波特入邊第二代啊，鄧不利多嘅， 即係代替咗第一代瓜咗嗰、那個， 係、啊，咁佢嗰個 演员个名都系叫 Michael 好似。 唔系，成日好多人唔系问嗰个唔系阿边个嚟嘅咩？唔系即系阿磁力王，即系唔系阿金地金道夫嚟嘅咩？ 金道夫唔系金道夫， 我初都以为系噶，我初都 唔睇咪以为系咯，都系成面苏。 系啊，唔系初初我真系以为系，后屘先知原来咁，你都系第二个人嚟嘅。咁原来第一个已经死咗，跟住呢个系接任再演嗰、那个，系嘛？ 系啊， 咁呢个就系呢个人嚟嘅。咁仲有边个咧？ 吓，咁我话系呢啲啦。如果系， 系咁可能啲 Calife 都有名嘅，系啦，我哋唔识啫。 系啊。咁其实头先都提过啲大牌嗰啲咯，都系出一出啊啲咁咯。 你 话 嗰个老庄啦，系咯。咁个你话威士忌啊？威士忌系边度出嚟嘅咧？ 吓，威士忌。唔系，威士忌应该系又系又系权力游戏嗰啲演员， 即系成熟佬啦。威士忌系权力游戏，系， 系啊，即系差唔多。佢今次用啲人都有翻上下嘅，全部其实 咪就系唔好。 系啊，我就唔知点解佢要揾咁多呢啲，我真系出一出咁有咩用嘅？ 第一次套戏都系揾新人做，嗰阵好好睇， 系 系咪？你睇 Kick Ass 个男做边个？Kick Hit Girl 边个？ 系 嗰时 系童星嚟嘅，嗰阵时就 系、是，即系可能你有睇开嘛？我呢个咪唔知边套戏做嘅咧，会即系提唔到 nobody 啦，即系嘛？即系我唔系话佢一定系第人生第一套演出嘅电影，咁梗系唔系，但系意思你唔会识佢嘅 ，nobody 嚟嘅，系嗰套戏令佢红噶嘛？你系咪你孤儿做系？你就算啦 ，Kick S 自己都系啊， 系啊，冇错， 都系呢套系。跟住啊，刀片女都算系啊， 刀片女系啊，系咯，咁 人出咗名 啦，呢个男主角算唔算咯？ 啊、都叫做起码叫即系呢啲， 虽然叫出咗嚟啦， 系啊，出咗嚟啦，识佢啦，起码叫 系啦，系咯。咁你之前啲第一集咧，通常都系捧人嘅、 嗯， 即系捧到人嘅，即系佢都唔用啲咩大星，因为都冇乜钱啊。通常拍 哦，唔系，佢多数都系揾反而系啲阿叔啊、阿姐嗰啲会揾一个两个搭佢嗰啲咯。 咁你呢个咪即系当年 Star War 咯，即系都系咁啦，系、嗯、咪？即系都系啲主角就揾啲 green 嘅，即系唔识嘅。咁但係搵幾個大即係老牌演員咁就咩？即係老牌啫，佢又未必好貴㗎嘛。 嗯， 係囉，咁就咁樣嚟平衡返條數咁樣。咁但係通常往往就係咁樣就會好睇，即係 有戲睇㗎嘛，因為 套 戲 嘛，嘢好睇㗎嘛。但套戲可能入做即係拍得好睇嘛。好啦，一到掂咗啦，第二集，哦，即刻換大聲演出，咁就賴嘢啦。咁就 Star Wars 前傳啦，全部大聲，咁咪點 啊？死到咁～死 好睇啊嘛，系咪？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啦，吓，即系剧本又唔得，乜都唔得，咁你净系卡士大，唔系咁。咁我冇谂过呢个导演都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咯，系咯。 系我唔知点解咯。 系啊， 嗱，之前都冇啲咁嘅问题咧，会突然间 系 一呢台出 现。咁虽然佢里边啲打斗啊、攞镜嘅嘢依然系好犀利嘅。 系，佢冇呢啲又冇甩嘅，佢嗰啲慢镜快嗰啲打啲，佢全部有晒嘅，同埋佢。即系戴上嚟嗰时，啲镜头咁样闪嚟闪去咧，即系好似跟住你行咁样喺度不断转角度嗰啲，继续有嘅。 咁但系你得翻呢啲，如果剧情变咗，其实都唔好用噶嘛。 嗯。 系咯。 咁变咗成件事系，总之系跌咗锅啦。今集总之就系、是、系啦。咁下一集仲冇期待。唔系咁佢再做都仲会再睇，不过意思就哦，原来都。唔係咁好睇嘅，如果將佢變成系列嘅時候啊， 之前會覺得呢個導演可能即係每套都有啲，即係每次一套新出嚟都有覺得咦呢套可能又有新嘢咁樣，我覺得 係啦。同埋你話佢就算做監製都係又係唔得噶嘛？ 哦，係啊， 係咯，邊套咧？ 好似神奇四俠，我上次聽鬧到勁嗰套，好似係佢做監製，呢個我唔知有冇記錯啊，不過好似係啊呢、這個。 即係你意思嗰套俾人鬧到爆嗰度？ 系啊，即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阿 Doctor Doom 出咗临尾五分钟嘅真系死咗， 竟然系佢做监制， 系 佢系监制， 都大有呢个詹士金马伦嘅风范啦，喺做监制呢方面啊，就 系都一样系咁啊， 就系濑嘢， 系咯，唔知点样拍到啲嘢出嚟咁啊。 但我成觉得詹士金马伦本身做导演就好劲嘅，但佢做监制好屎咯。 系，即系反而系，如果系史蒂芬斯坦普做监制，会感觉上好啲咯。 哦，系、哦，咁又系、哦， 系咯、哦。如果你听到系，反而话詹士金马伦做监制，我真系觉得唔系好掂。 即系史匹普咧，就佢自己拍有一定嘅水准，佢做监制都有一定嘅水准，即系佢会比较有个保证喺度 咁。唔系，佢都会甩碌咁，但系起码佢会系套套都甩大咯。系咯， 咁人总会有错误嘅时候，咁但系你即系佢唔系成日啊，都大部分都好睇啊，系咯。 係。 係咯，唔係咁先至金亞倫都唔係套套 even 咁好睇，但係都好睇㗎嘛，係咯，做導演，但係佢一監製 一做監製先大鑊喎。 佢做評價仲衰啊！佢真係唔好做影評嘅，大佬套套都係好，係咯，套套咪好唔好？好，唔使咁俾面嘅，唔好咪出聲咯，係嘛？ 系，咁系啦，头先继续讲埋，其实仲有个消息，应该话第三集嘅 Kingsman 好似话想搵阿 Rock 做反派， 我听我都好惊， 吓边个打佢？ 系咯， 唔知喎，真系变咗咩？ 我谂都系 Rock 变黑啊， 甚至会有翻个 Mini Rock 啊，Rock 加 Evil 咁样个 Mini 咁样个 Mini Rock 咁， 系直头一样啊！ 唔系，我觉得即系应该咧，下次系揾云迪素，跟住再请埋盛之文，咁咪有两个咯， 系嘛？ 系咯，一个大只嘅，另一个唔大只， 即系盛之文就做 mini 咯， 系啦，冇错啦，会似啲啦，系啦，我个戏剧效果或者笑片效果会好过阿 Rock 嘅，系咯，咪阿 Rock 咪嚟紧咪做嗰个咩嘛？咩个咩富曼奇？ 系咪啊？ 系咪叫《富曼奇》啊？嗰个即系嗰个开咗盒走入去个森林世界嗰个 哦，系，好似系。 咁佢嚟紧有套新版啊嘛，但系新版系个电子游戏嚟噶嘛？咁佢嗰阵 哦系，佢哋现实系其实系啲僆仔嚟入到去变咗 咁样。系啦，冇错，入咗去变咗阿 Rock， 跟住条女变咗阿叔。 系啊， 好笑啊！咁系好笑，即系完全系好搞笑咯，变咗系搞笑咯。 即系呢个系咪香港叫《逃出魔幻记》啊嘛？ 系逃出魔幻记，冇错啦，冇错啦，冇错。新版嚟紧有， 系有本身都有两集嘅，第二集嘅玩太空嘅一个都系企咁样。 好似嗰套已经系第三集嚟噶咯。 哦，嗰套已经系第三。 系咯，系啊，好似有套第二集系跟翻嘅，我记得好似系都系即系讲翻森林，唔系嗰套好出名啊。 系咯，好睇， 大 文 有趣。 系啊，冇扯咁远先，即系阿 Rock 做咧，我就觉得系笑片咯，一定系。 系。 系。 系咯。唔知啊，我唔係好睇好啊。如果咁樣反而，咁好啦，咁我哋講落去啦。咁其實今次呢台叫做第二集啦。咁我哋都相信票房就唔會差嘅，係、 起碼唔會差得去邊咯，起碼。 咁但係佢哋會已經咁有信心拍第三集，咁當然都就算第三集點都死唔去嘅呢啲戲。咁只不過咧，我就覺得當你計算啲系列片嘅票房嘅時候咧，即唔可以淨係計算嗰集嘅因素啊。即其實你開拍。开唔开呢就唔系睇上一集嘅，净系因为你上一集嗰个票房几好都好咧，其实佢有机会因为再上一集嘅原因所以咁好啊。 嗯 嗯，或者佢差咧，亦都有机会因为再上一集啲人唔系咁中意嘅。其实可能佢对上一集系好嘅拍得，但因为再上一集唔好嘛，咁你咪已经冇即啲人已经冇咗信心唔入场。所以其实我谂佢哋要将嗰样嘢睇多几个因素咯，就系拍唔拍落去。如果成日咁單一就話票房好啊，咁啊下一集咁如果你調轉上一集票房好係因為再上一集，即係可能第二集票房好係因為第一集好，咁你再拍第三集，其實第二集佢唔係咁好嘅喎，拍得咁會唔會你第三集又會賴嘢咧？ 咁好多事都咁嘅情況出現。 你要睇下人哋覺得你個第二集好唔好㗎嘛？票房好啫，但係睇完出嚟個個都鬧嘅咁，喂，咁你再拍第三集就可能唔領你嘢唔入場㗎嘛？ 系有好多都系咁咯，如果唔系，唔系 fans 嘅话，就一定系咁嘅成日都。 咁你变咗你呢、這个，我谂佢哋会唔会要睇定啲啊？但系佢好似都唔会嘅，佢哋都系觉得呢个品牌好似 sell 到，咁就跟住已经当系列片拍落去，又拍到死为止，咁会唔会有啲太过滥咧？ 吓咁冇，因为一求紧系可以买得到个名咯，我觉得成日佢哋要， 即系又系当 IP 就算啦。 系咯，即系佢哋成日觉得系咁，如果唔系都唔会咁嘅情况出现啦。即系我如果一死咗就唔理佢，佢如果得嘅话咪继续去。 但系点解佢哋永远拍亲啲续集都好似系想玩衰嗰个嘢咁嘅？ 呢个真系唔知啊！ 我真系 唔系，我觉得系好似系咪其实间公司一次去拍一开续集有好多条件开俾个导演咧，其实要点要点要点咧，佢讲 要第一个条件咪就系要卖定广告第三集咯， 系咯，但系佢唔知点样咯，即系你。好似我嗰成日佢哋好似系， 佢谂咗好多好嘢，但佢会同你讲咧，唔好第二集咁快出，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要出，吓唔系喎？呢啲嘢你唔一次出，唔系你听我讲，我要第二集就乜嘢都唔出， 呢啲點子全部留翻第三集啊！咁如果咁第二集咪唔好睇？ 唔知啊，我覺得成日好似係成日咁，好似即咁嘅情況係好嚴重啊，都 好嚴重。 係啊，要佢點點點點，跟住變咗拍一套嘢，完全同之前第一集嗰陣時嗰啲。 佢第二集就變咗咧，佢係要鋪路啊！佢只係個目的係 係 咯，要鋪落去。喂，咁你好睇就鋪落去啫，唔好睇拜拜噶咯喎。 跟住佢又唔理啊嘛，我要咁做先。 你咪即系二人族咁样，大佬你第一集都唔得嘅时候，咁你系咪个电视剧都可以唔播咧？ 咁唔系佢拍晒咯，呢啲唔系。 咁或者你俾 Dark Tower 咁啊，咪可以唔拍咧？ 吓，咁我唔知，可能真系会死喎，到时计翻条数出嚟，佢都督紧机啊嘛，而家喺度。 吓，唔系咁你督机，你唔系都唔系结案陈词吓？先嚟解剖条尸嗰阵先嚟去谂噶嘛？你点解你做嗰集嗰阵你冇谂嘅咩？你既然开创一个系出嚟嘅时候，你或者你希望后面仲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时候，喂，你呢集唔死得噶嘛？你有冇谂过噶？喂，定系个个都以为自己系你头先讲嗰个打机高手系嘛？ 吓，个个 要逆转先啊！ 逆转系嘛？系嘛？第二集衰到尽噶嘛？第三集先嚟反击咁啊！佢嗰一仲会有人入场啊？ 冇啊！呢、這个就系近排啲电视嗰时嘅咸蛋超人嘅情况， 就冇错啦。吓，咁啊几套呢啲咧，就系、是、例如最好个例子就系银河啦。吓，咁啊第一集真系烂到爆噶嘛！啊，其实佢明明第二集咧真系换晒人啊，换晒导演啊，咁喂真系做得好喎、 啊，连件衫都靓啲啊嘛！你话 系啊，连件系啊，真系啊，连件超人件 suit 都好似重新有整过，真系靓啲。哇，好睇喎、啊！第二集嘅銀河超好睇，但系冇用啊，老翻都唔出啊。 因为第一集衰咗滞啊嘛， 第一集老翻嘅，我唔系讲正式，都砸大货啊！你仲出唔出第二集？ 系啊，啲人都冇人理佢。 系啊，我反而想买翻第二集、啊，正、啊，拍得好好啊，同埋啲打都好嘅、啊，即系电视啫嘛，但系佢啲打法都好好、啊。 但系已经俾第一集累咗， 因为即系都系版本号一做即系转咗佢做导演，但系第一集真系太差。咁你呢個針有影響㗎喎，你都係哇第一心唔差，唔好叫我睇，唔係第二心唔同嘅，除咗個主角之外，嗰啲 friend 轉曬嘅，冇嗰啲咩卡通聲女仔啊，即係嗰個成個咩啊陳秀文咁㗎嘛，那個女主角都冇咗㗎，係 冇咗係， 咪即係佢哋有間歇叫客串出一出，但係佢哋唔再係主角嚟嘅，即係你唔使理佢嘅，佢換咗成隊戰隊上去㗎嘛。好似咪就係而家嗰個標入面嗰個記者妹係女隊員囉，好似嗰時嗰時靚㗎，嗰、時喺裏面 ok 㗎，咁你變咗喂你有前科，我領過你嘢，我下一集唔睇好正常，亦都好易理解㗎喎，係咪咁你第一集好睇，我就入嚟第二集，第二集我領你嘢，咁我第三集就唔睇㗎啦，咁呢個因素唔需要考慮。咁你見到第二集喂好好票房喎、啊，仲唔得咁好票房，因為第一集好睇啊嘛。咁個個都未睇過入場㗎啦，你第一日係嘛？邊度睇過啊？係咪即馬仔都冇睇過啊？你第二集都係入場先知係咁嘅啫。 係 係咯，銀河守護隊你都唔知係點嘅，都係入場好似咁樣。咁佢再拍第三集，你會唔會有啲失咗啲信心咧？ 嚇、啊！你有邊套先？ 兩套咯，係啊， 兩套。咁我銀行守護隊翻，我唔係覺得好失望嘅。 都你唔覺得失望啊？ 係 啊。咁我相對又覺得 Kingsman 係第二好過銀行守護隊二喎。 唔係，因為我感覺上我唔係相差咁遠啊嘛。我感覺上銀行守護隊一二，即係俾我感覺反而。 哦。 係，即係雖然差一啲，但係冇話。 即係 Kingsman， 你覺得個相差係遠啲嘅？ 係，因為我覺得 Kingsman 第一集太勁啊嘛。 太好啊！ 係咯。 哦，咁樣。系啦，咁 anyway 啦，咁佢又唔係話唔好睇，咁又唔係唔好睇，個意思就係位置爭啲，咁啲古仔又好似凹啲， 唔係因為佢冇，我覺得最大問另外問題就係佢，因為咧咁樣寫法咧，因為佢阿朱英波啊響邊病埋咗咧，佢完全係即係冇同主角互 動嗰啲，冇啊冇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就係齋對住佢個。即係對住電視咁對住我哋啊，或者對住佢咁 樣， 係啊，係咁講嘢啫嘛。 係啊，佢咪同阿 Elton John 同阿鐵甲飛拳有戲咯，只係。 係啊，咁變咗 上次 Sam Jackson 係有請男主角食漢堡包噶嘛？ 有。 係。 佢成日有出場㗎，係啊。 佢咩去服裝店嗰度，即係去 Kingsman 嗰間嘢 啊， 咩做衫嗰啲成，佢成日又見到佢噶嘛，即係佢有對手戲喺度，大家喺度談嗰啲啊， 咁好多， 係咯。 喂，今次呢個直情變咗捉卡噶，你根本佢就匿埋喺度咁跟住 佢要揾佢出嚟啊，周圍去啊， 跟住整個電視轉播咁話你聽，佢要威脅美國政府，咁個電視咪又好誇張嘅，整到唔係好似捉卡咁咯，即係好似阿 Jack Nicholson 嗰個咁啊，咁佢咪喺個電視機度咪話即係噴咗佢一隻嘢就會笑笑咁嘅樣，跟住死噶嘛，你覺得好似嘅咩？ 系佢呢度咪讲话第几期第几期咁样 一格格，你觉唔觉得佢好似嗰种交代咧？就系、是、Batman 系啊，似啊， 嗰时啊 Jack Nicholson 嗰个年代， 跟住电视又埋又做新闻嘅，讲翻 喺地方度边讲新闻嗰仲唔系咁样， 系 啊，成系咁样啦。咁但系好唔好睇咧？ 吓，嗯，喺呢套入边唔好睇咯，佢 系喺呢套入边唔好睇，系啦，喺 Batman 入边冇问题喎。 因为佢成套咁啊，都系咁嘅气氛啊嘛，个汤 系咯，系咯，喺呢套入边我觉得唔得啦。总之 ，anyway， 咁啊，今次唔系睇实体嘅呢套，冇得唔睇嘅，啲打斗都拍得好过瘾嘅，系咯。 哇，咁佢又唔系话即系好差， 系咯。但我啊中意佢开头架的士可以入水嗰系。 系啊。 佢第一场咧，我练车嗰度咧，即系我铁甲飞拳咧，佢嗰、那个。我覺得第一場出嚟係覺得佢勁咗嘅，咁但係之後變咗廢嘅，我覺得係，即係開頭第一次出嗰陣時就覺得勁嘅。 第一場戲的確係精彩嘅， 係跟住佢咧跌咗出車，喺個車尾入翻個後備箱，再喺度出翻嚟，嗰度係好睇嘅。大家車嗰度爆胎就換轆之後再即係個波棍喺度轉咗金屬，跟住又要落水嗰啲咁樣，嗰啲我都係勁嘅。 跟住好似漂移咁噶嘛，一路架車可以。 嗯、哦，佢踩完咁，跟住碌可以俾人哋，因為已經後面接住佢打橫行咁樣行翻去啊嘛。 氹氹轉又得，幾過癮㗎。 係，我度係好有氣勢嘅。 第一場咧，仲係詹士邦嚟嘅。 係啊， 但係跟住就變咗，係變咗，係007。跟住变国产007啦， 跟住翻到屋企成身都系屎，都系嘢屎啊！跟住之后同条女讲嘢，要去食， 仲唔系国产零零 七嗰啲啊？咁样嗰啲啊，就变咗国产007。 系啦，跟住攞啲武器出嚟，全部系即系都几低能嘅啲武器吓，系啦。 嗯， 唔系，但系国产007嗰啲低能武器系整蛊啊，余荣仪嘅啫嘛。 哦，佢呢度打啊，如果 佢真系攞嚟用啊嘛，佢自己点会用啊？国产007冇攞嚟用噶。佢都知濑嘢喎，好似 系咁佢嗰个劫都劲嘅， 系劫神， 劫神 系佢嗰个劫就火箭炮又几眼 睛。哦，你讲呢个劫神唔系国产007嗰个， 系唔系呢个佢嗰个劫？ 你话佢系咪又咪睇咗啲啊好多啲卡通啊港产片啦？今次 肯定系 肯定系啦，系嘛？我觉得佢呢度争咗一幕咯，应该去揾嗰、那个啊，譬如阿如花嗰段咯，应该 如花。咁样， 佢而家入咗度用剑弹入去啊！ 咩弹翻副立体超底正啲咁， 黎晶大分管 佢 系，跟住跟住问佢要呢个咩啊？ 陀地定系呢个咩啊？北姑 北妹定要陀地，争咗呢幕戏啫嘛。 嗯，咁我又差唔多啊，咁系咯。如果第三集都会嘅，希望佢改善翻啲咩咯。唔系，其实我觉得佢拍出嚟用呢啲手法。话佢对啲技术话咩啲 O K， 系个古仔写好啲啦。 唔系话拍摄冇甩过，即系或者讲古仔佢都个技巧系得，但系你个古仔唔得啊！你讲古仔技巧得，个古仔唔得咧。个古仔边鬼个写噶？真系掟我街啊！真系要呢啲真系。 然之后最惨系个导演都有份啫。 嗱，真系唔知，因为有时导演系咪真系佢完全可以话事，未必嘅有时真系。 系啦，我就唔知啦。 的確亦都未必嘅嚇，有時公司嗰啲即係 之前嗰啲都係佢有份啫，但係真係爭唔遠，我就覺得。 咁咪所以咪就可能係未必係佢可以話到太多事咯。係 咯， 有時啲都係公司啊，你可能佢上次放手幫佢做㗎，因為都扯都唔知咩嚟，係咪先？即係可能都得唔得啊？食七嗰啲咧，咁你咪飲你拍咯。因為我得又唔同講法啦，佢又諗住呢度要開十套嘅，咁佢好多掣肘嘅。 就係一呢啲就係咁啊！ 有機會係，可能未必關導演事嘅，的確。 上次其實《神奇四俠》佢嗰個剪片嗰陣時已經嘈緊啦。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其實可能根本原本都唔係咁咁，唔係你講今次都係㗎。佢話佢其實有個三個鐘頭版本㗎嘛。 係咯。 我係睇過啊，佢本身話三個幾鐘嘅，跟住佢好似話電影公司其實開頭想佢將佢拆做變咗兩集㗎喎。 係，即係上下集咁樣。 系啊，叫佢不如拍成两集咁出，跟住佢后屘佢唔想，跟住先剪翻个短版嘅做。 咁啲其实都系有啲公司干预都睇到噶。 系啊， 咁所以咪就系、是、啊，系咯呢啲问题啦。咁 反而一粒掂咗，反而个 band 得咧，跟住啲公司啊系咁 考虑多啊， 系咯系咯， 谂多咗啊，系。其实有时好单纯，喂，想拍到好戏俾大家睇啫，会好啲啊。系啊，所以使乜谂咁多啊？你都系得嘅，你拍多一百集都有人睇。系咪咁讲？即系如果你续集以为掂，保持咗，咁你咪继续咯。使乜谂咁多啫？唔系，反正佢呢啲古仔系单元噶嘛，你谂咁多做咩啫？ 系咯， 诶，你咪继续拍咯，唔好咁多嘢咯。系啊，我觉得佢哋系谂多咗啫，可能又要整啲劲啲星去，即系嗰啲咁。 系咯，我知啊。 其 实佢又唔使一定要跟住落，你当一个单元。 系咯，单元啫嘛， 你 接住帮噶嘛，跟 住 好嘅古仔咧就又打第啲人咁，系咯。你最紧呢集好睇先算啦。咪你而家占士邦都系少愣住咁嘅，懒系咁，冇需要嘅。 哦，而家要啊，佢喺度连住啊啲时间。 咪愣一愣愣咁咪上，就咪濑咗嘢咯，唔好睇咯。 系， 同一个导演噶，同 Sky 嗰个导演都可以唔好睇咁，以为原来真系冇保证喎呢、這个世界。 系啊， 系咯，所以咁啦，咁今集呢一套就系的确差嗰啲嘅，同第一集相比，咁但系唔系唔好睇，咁就未至于系咯，系咯， 嗯， 系咯。不就我唔覺得自己睇咗 Kingsman 咯，最弊就 係睇緊 睇 Batman， 係或者睇緊呢個國產零七美版咁啊， 係都有少少，都有少少呢個感覺，係係咪係咪 Kingsman 就換咗個科學研究員係嘛，叫文西咁就 啊梅林嗰個劇， 我下集就係 我死啦，下次換個文西啊， 下次換文西啊，就 Vince 咯，賴幾下先。系啦，系好讲完啦， 系讲完。 哦，咁哇，咁其实我哋本来就谂住讲好多嘢，不过今日真系时间都唔够啦，已经我哋都提早录，但系都录咗好嘢。 系 咁样，喂，咁会唔会简短都 review 少少嗰个卡通啊？因为我惊下星期阿马仔可能未必得闲录音， 系 因为之后马仔公司就非常之忙啊，就可能都有限度啫，你可以参与系嘛？会唔会？ 系，暂时系 噶，即系尽量啦、啊，系咯，或者唔录一集都录一 part 同佢哋讲噶，同埋即系都未必有阵睇嘢啊嘛，最弊就 系 咁先大王嘛。咁所以下个星期可能晚上都未必录到啊。咁琴日今日咪都要讲咗个骑士魔法先啦，虽然就未 争最尾一集啊，应该 争最尾一集， 系佢嗰个决志未睇喎。咁简短啦、啊，咁其实佢中途都系咁跳，即系其实佢呢套嘢就。你叫啲角色要吵到人中意就难啲嘅，因为佢都系 M 飞。 嗯。 哦，你话佢直情系五本小说系咩话十几集做晒啊嘛？ 哦，佢而家其实应该大结局就去到第五期完嘅，应该我见到小说个剧情。 咁你即系同一个小说系只系做咗两集就要推进两即系一个小说咁多嘅剧情喎、 啊？我唔知啊，佢点样编排我就唔知啦。总之佢而家总之佢呢一季。动画就做咗小说入面，应该系做头五期嗰个剧情啊， 犀利 吓！咁其实佢中间嗰啲咧，佢将所有即系发生嗰啲事咧，就其实用半集嚟讲嘅，好中意。即系譬如佢嗰、那个话，因为而家佢讲紧嗰个西域大战争咧，其实有个国家即系有个天才四眼仔咁啊，四眼佬嘅当咁样，我技师就好劲啊嘛。咁佢之前就。其实即系有个女人单眼嗰、那个，佢嗰个团咧就偷咗主角，佢研究佢啲新机，跟住翻咗去之后咧，佢用即系学咗佢啲嘢之后，再加埋自己嘢，整咗啲 飞船， 唔系整咗飞船同埋整咗啲新嘅啲幻境骑士嗰啲好劲嗰啲啊，佢系黑骑士啊嘛， 系 咁啊攻打去西边嗰啲其他国家啊赢晒，咁有个边有个原本有个大国有个公主咁就俾个皇帝死埋嘅捉埋嘅，个公主俾佢哋。咁佢哋本身咁啊，主角佢嘅歌即係有邦交嘅，因為好似啲皇族嗰度好似唔知佢啲即係親戚咁嫁過邊咁樣，跟住佢變咗幫佢哋啊，係啊，係啊，咁啊過去救公主啊咁樣，佢啲劇情係推進得好快，即係半集已經救翻個公主出嚟啊，即係半集個王國已經俾人哋打到。 即係總之個人嗰啲交代好急，佢主要就 focus 喺嗰啲機度打嘅。 打啦，咁佢每次做完之後就即係譬如。用咗半集嚟讲个故事推进，跟住下底半集咪有得打啊！ 嗯，冇错， 即系去到啲地方又有开战啊咁样嗰啲咁嘢。 嗯， 系啦，咁而家最尾做到就讲到 我邊即係四眼老個技師就整咗嘅飛龍咁嘅，你當 MA 啦，其實即係飛龍戰艦，你當 MA 啦。咁啊，佢好多啲黑騎士、啲華精騎士裝咗上個飛龍戰艦上高嘅，咁可以炮台咁可以放電咧做防禦台射炮嘅。咁條龍啲尾啊，同埋啲爪又可以攻擊，跟住同埋個口可以放火焰咁嗰啲魔法嘅。 係，即哥斯拉啦， 嚇，即係大型兵器啦。咁同埋佢本身上一集仲可以放啲加咗料嘅煙幕彈啦。係，咁啊令到阿主角嗰、那個噴射器嗰個吸咗去，啲人破壞咗佢嗰啲魔法嗰啲啲陣式咁樣，等佢飛唔到嘅。 嗯，即係種族啦，就係好似 嚇，你當係啦。咁都未分勝負嘛，應該要聽日嗰集先分到勝負啊。咁但係如果睇咗小説，我穿埋橋啊，因為小説講係主角嗰邊贏咗嘅。 咁你應該都係嘅，唔輸啊。 咁佢仲要攞埋佢嘅技術之後咧，應該主角邊會整一啲咧個下半身好似條魚咁嘅，跟住上半身就好似即係啲幻精騎士咁正常有手啲咁嘅機械咧，就識飛嘅。 即係人魚嘅機，但係識飛。 係啦，咁啊之後會整呢啲量產咁樣整一啲機出嚟嘅。 咁資金抌啲嘢。 都幾怪嘅，咁套嘢就 O K 嘅，咁但係啲機咧，咁如果你中意機械，我覺得就中意嘅。但係如果你想睇人嗰啲互動咧，咁就我因為見到其實冇乜人講嘅呢套嘢。 嗯，係啊， 嚇，咁因為我諗係其實而家啲人係中意講人多啲咯。 哦，咁呢個不嬲都係，我都講過啦。呢套就喺即係之前啲戲係以講人為主，佢呢個就係以講機為主啊嘛，咁。咁但我哋自己睇機械人嗰啲，我梗係希望佢講機啊！大佬，你講機械人又係講人，啲機全部襯托，咁你冇好睇啫。 其實佢因為本身睇嗰時都有少少，即係兩邊呢一段，即係我睇動畫，我唔知道，我就睇嗰個感覺，因為我小説唔知啊。咁佢呢度有少少，即係兩邊喺度鬥啊，啲技術咁啊。 嗯， 係啊。咁但係我見佢啲產品就出得好慢咯，即係。 我係我睇好似係要下個月先出翻佢嗰個。白色同紅色嗰兩部最初 嘅形態係啦， 最初啊， 肥矮，連偶手腳，連偶咁嘅碌碌咁嘅， 係啦。咁佢本身其實咧就係、是、最大鑊咧，就係、是、佢套動畫咧，雖然十三集，但係佢係 咁換機嗰啲人 集嘅，得頭兩集咧，佢之後已經改裝佢啲機械咁變樣啦，已經。 咁你點捱落去咧？咁你呢一個係咩 robot 人啊 ？robot 人咯，係啊。 我諗即係。会唔会好似之前呢个 ID 零咁咧？即系话出，但系套嘢都完咗咁耐，都未出，系咪唔出噶啦？ 我觉得佢可能整完呢两只，咁如果呢两只叫做卖得下，咁之后就顶笼出埋主角机响运输限定话，我谂 咁大镬 系啦，因为佢太慢啦，实在呢套嘢做完都未了解。如果佢系想去咧，就应该好似之前嗰啲咩革命机嗰阵时咁咧，啲模型咧，佢套嘢做紧嗰阵时已经出咗街咁，我还好啲。咁啊出齐嗰阵时，好似革命机差唔多，佢主角机 系咯， 系咯， 冇可能完咗之后先出噶，完咗真系好难噶啦。 系啦，而家啲人都冇乜心机等佢做完之后会仲中意咯，我觉得。 因为你呢个系新作啊嘛，你唔系以前嗰啲经典作品啊，梗系完咗先出。大佬，你个新作你一定系配合个即系个动画咁就推出嘅。如果都唔叻，可能因為佢自己都唔係覺得咁有信心咯，係 啊， 嘥咗啦呢套，其實呢套真係即係少有係以講翻機械人為主嘅機械人動畫啦。 唔係，因為佢其實係將近時原本有嗰啲嘢擺翻來講嘅，因為其實響其他即係嗰啲武器或者啲結構咧，其實係平時睇開機械嗰啲嘢，咁佢又有個理論咁擺翻落去，咁做翻去咯。 係啊， 咁如果你係睇開咁。啲機佢講啲嘢會覺得 O K 嘅，我覺得就 係啊，我可惜就冇乜 noise。 唔係同埋佢用一個即係又係技師又係駕駛員嘅角度去講，又即係又唔可以話好新，不過都新啲啦，係嘛？即係好多時通常佢一係就 其實呢個咪就係跟登飆飛彈咯。 嚇，係 跟住自 己做埋又 睇到，都會揸埋啊嘛。 嗯， 係佢不过去咗二世界度做跟登标飞台啫，其实佢而家系 就做下大一比一嘅大机，唔系你做啲模型嘅。 但其实个套路咩样？咁当然佢都有佢嘅政治或者啲咁嘢嘅描写，但系当然呢个卡通我谂都斩到冇晒嘅。 好简单咁咯。 系啊，简单啲咯，又唔系话完全冇嘅，少少咯。 本来我哋今日都想叫阿 Miss Sasha 同大家讲下，因为佢又睇咗啲嗰啲原作嘅，即系无论小说同漫画咁，但系今日我哋就时间 嘢就唔 得啦，系咯，咁睇或者会唔会下星期等阿 Miss Sasha 同我补下，因为其实系咯，等埋熟埋个大结局咁啦，好嘛，好嘛， 嗯， 就咁啦，讲住先啦，咁我觉得。即系嘥咗咯，系咯，真系嘥咗咯，一套即系难得嘅以机人为主嘅作品，即系原来大家都唔系咁觉得咁骚屈，咁系咪真系机人动画已经走到末路咧？ 嗯，都系中意人多啲嘅，其实机人系啊， 即系一定系以嗰啲人嘅角色为主先得啦， 哦，如果你话 其实。尤其是好似呢套咁咧，你其實基本上真係唔會話特別中意佢某個角色，除咗主角之外。 嚇、啊！你會中意個主角啊？ 叫好啲咯。 係咩？ 相對好啲咯，但係你其他嗰啲角色係真係唔會中意得落嘅。 嗯，唔係，我想話咧，孩之寶咧，其實佢好似都係佢啲 Marvel Legend 啊，嗰啲人形嗰啲公仔賣得啲咯，而家。佢啲變形金剛都唔好賣得咯，近排。 哦，咁樣。 係啊。 哦。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好似其實唔知係咪因為變形金剛近幾年出得密得滯，咁佢來去都有啲角色咧，咁變咗有啲食滯咗啲人可能。 哦。咁當然都係，係咁柯柏文、麥加登係嘛？ 係係咁大黃蜂喎。 係咁 reboot 喎，係咯。 係啊。佢出嚟出去都係我嘅角色，不過佢係 呢啲係佢出得衰啫。 係啊，咁冇啊，咁但係因為而家反而係 啲第三四廠都未死，咁我覺得其實冇唔係冇市場，係佢自己整死自己啫。 嗯， 唔係，我覺得嗰啲機械人係有自己意識嗰啲咧，其實佢都係當 character 咁睇嘅。係。你啲坐落去揸嗰啲咪可能而家冇咁。即系可能冇咁受欢迎啩，系咪？即系如果但系如果佢个机械人自己一个角色嗰啲可能会好啲，不过不过 ID 零都系啊，不过咁又点啊？ 嗯，冇啊，机械人真系争啲嚟嘅，其实 系 即系依家直情一系就卖仔，一系就卖女咁啊嘛，去到 嗯 ，OK 好，唔系你话嗰个仔系女系机械人就得吓， 系啊， 咁啦。喂，咁使唔使好啦？咁呢个差唔多啦 ，review 一下啫。其实嗰啲来自深渊嗰啲，本来都想讲，不过呢个等下新年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系咪都系下个礼拜大结局啊？ 其实我啱啱已经及咗啦。 吓？ 系啊。 即系已经做埋啦。 唔系，但系其实嗰个我唔肯定系咪大结局，因为我又见佢咧，好似讲有13集咁、嗯，但系佢 wiki 写又得12集，系唔清楚。但系佢其实又冇咩话，即系大唔大结局嘅。即係佢都係做、哦、做到咁上下咁嘅啫， 即係 anyway 佢都未完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OK， 即係只係一季或者一輯咁啫，最多。係 啊，冇錯。 係嘛？咁啊魔啊呢個咩地獄少女啊，更加唔使理會啦，係嘛？即係其實得頭幾集嘅啫，跟住嗰啲都係重播。 冇錯，回憶錄係、啊、即係直情、哦、即係所謂回憶錄，直情係播翻舊嗰集。係 咯。 而騎士魔法我亦都及緊佢最嬲尾嗰集。咁、嗯、啊，似乎就係講佢點樣打爆嗰隻龍嘅啫。 好好，咁再講啦。今日時間真係不足啦，唔係因為下個星期又有乜嘢啊嘛？有呢、這個呢、這個 Star Trek 咧，其實唔係下星期啊，因為今個星期啊，我好似見到話其實實質係好似就係星期日會做第一集啊。 嗯 嗯， 係嘛？就係、是、楊紫瓊喎，好似係喎，見到 好似係，好似 係嘛？我哋上次仲話唔知幾時做喎，突然間 點知做 嘅？都好似又話係喎，好似係做嘅喎，咁就睇下啦。睇到梗係要講啦，呢度正式嘅 Star Trek 啊嘛，都好唔好睇啊咁，係啦，又揾楊紫瓊做艦長咁樣，不即係佢唔係做正嗰只，即係佢好似另一隻男嘅男，係咪日第一集就死咗㗎啦？ 唔知啊， 好大機會啊 ，OK， 係一中編就三嗰啲啊， 係咯，唔係昂山素姬啊，我驚係呢排變咗壞人啊，大佬， 嗰陣時係咪？昂 山素姬啊， 冇記錯係咪？係就係佢拍㗎嘛。 啊、 即系佢就系黄生，黄生做 版拍佢嗰度， 咁系唔系？我做咩会讲黄生做机啫？系咯，我不如讲第啲啊，卧虎藏龙啊。好，咁另外啊，使唔使讲两句呢个旋风忍者唔使用剑啊？ 冇、乜时间，留翻下位。 唔系我讲两句啫， 系咯， 系咯， 因为最衰下礼拜真系马仔唔喺度，因为马仔有睇过个电视啊。 哦，唔系我冇嘅呢套反而，我睇咗川麻嘅只 系。哦，你唔系睇呢套？ 我睇咗我只动物嗰只，但系嗰只动物只反而唔受欢迎，点解俾拆咗？ 你都有睇下，我哋直情冇睇啊！咁点讲，大佬？ 你讲动物 嗰 只即系 瞄咗少少啫，咁一下个礼拜先正式做嘅，因为我瞄咗少少噶啦。佢主要都系一个，或者我做个比喻啊，呢套系一个黑武士，做翻好人嘅故仔。点样同个仔相处？即系好似咧，佢哋咪出咗啲书咧，系啊，黑武士爸爸，跟住有一对仔女嘅，系细路仔嚟嘅，咁就系 Business Leader 同阿 Luke 啊嘛。你有冇睇过嗰本鬼佬书？ 冇。 讲啲亲子关系嘅， 系 啊，好出名。 系点样凑佢哋啊？ 系点样凑佢哋？系呢套差唔多。 哈哈， 你想唔想睇？ 系阿成龙出好少啊，系 边个？ 成龙啊？ 成龙做咩啊？ 佢哋个师傅咪成龙配音、啊。 咁又唔係好少嘅，總之佢同佢打完一輪，俾佢踢咗落，即總之整咗佢跌咗橋，跌咗落水之後就走咗啦，即衝咗去，衝咗去廁所啊，衝咗去大西洋之後就唔知道去咗邊。咁跟住就講，竟然咧係佢哋抬住呢個應該黑武士呢個角色咧，即係佢因為佢揾個龍困住咗佢，咁佢抬住喺度行咧，佢哋喺度有講有笑喎，竟然，咁跟住開始教佢哋做人嘅道理咁喎。咁因为其中一个成员系佢个仔嚟嘅，咁总之后屘就 忍者嘛， 跟住后屘就遇翻嗰个黑武士嗰啲旧部啊，即系之前俾佢扮咗出嚟嗰啲啊，咁啊总之啊捉鬼咗佢哋，话掟佢落火山咁之类，咁跟住咪嗰班忍者又救翻佢哋咁咯，咁即系讲啲咁嘅， 但系好似我见到预告好似有猫，你睇嗰段有冇猫？ 猫咩猫？ 佢个城屋有只猫系咁在撞，好大只噶嘛。 唔系咁，我睇咗一段仔啫。 系啊，即系话嗰段冇啲。即 系我都已经睇到想走噶啦，即系嗰个感觉咧系，即系 好荒唐 啊！系咯，即系其实你讲呢啲都可以好睇，但系佢系唔好睇噶咯。OK，我总之可以话俾大家听，你睇到啲细路仔都心不在焉，系即系要即系想走噶。 呢个又系头先个问题。本身佢可能个电视，但系个电视版好受欢迎，佢出到第七季、第八季嘅。同埋佢一啲 LEGO 咧，係近年咧應該 LEGO 嗰啲，如果出 嘅，但你話佢係唔係有關噶嘛？好似你話電視還電視呢個係另外做噶嘛？呢、這個古仔係嘛？ 個古仔應該另外做，但係啲人物就電視一樣有，因為佢都係佢老豆變壞。我睇個電視個古仔咧，就係佢老豆都係變壞，但係 壞人 諗起講咧，即係可能唔知第一二季嗰陣時已經搞掂咗佢老豆嘅，因為佢老豆原來話近時係。俾嗰條蛇咁樣即係咬咗定唔知咩，整咗啲即係啲力量感染咗靈女變壞啊！咁佢後屘變翻好人，係啦，跟住佢後屘變翻好人幫佢哋嘅，跟住仲犧牲自己咁樣，跟住最後屘都係即係救佢哋咁樣嗰啲。 即係佢電視都係變翻好人嘅， 係啊，但係又犧牲咗咁咯，話封印唔知咩咁樣，跟住冇咗嘅。 哦， 係啊，咁個男主角嗰、那個即係錄影者咧，就中間又唔知俾人操控過，跟住變咗壞，跟住又要彈，又救翻佢，咁又變翻好，即係嗰啲鬥嚟鬥去啊，打嚟打去好多嘅。 沙窩嚟喎，大佬。 即係佢好多呢啲劇情嘅。佢開頭話要揾個錄影者噶嘛，佢哋。 你啲劇情正經做好睇嘅。 我唔知道電視都係搞笑定咩，我真係唔知道。係啊。 唔係，即係佢用 LEGO 做就。唔会系完全系正经啊！咁但系你系幽默同你系搞笑定系直情系 直情系低能啊嘛？你话 低能，或者甚至乎去到呢个根本戇狗啊嘛？而家嗰个武士系嘛？嗰武士嗰个真名叫根本戇狗系咪应该 系？ 即系大佬啊！你睇做乜嘢啊，大佬？ 嗯嗯， 系唔系？我不过觉得温情啊，成个人系唔掂啊，大佬。 是但是他用那些、武器全部 LEGO 出晒照返一样在套戏入面一样。 或者这样说呢，我觉得他的玩具本身是吸引的，因为他有忍者啦，但其实他们又不是忍者，不是只是得刀刀剑剑，他们有机 械的 科技的。那些在玩具上我就觉得他是过瘾过那些獅子老虎那个的。 是他、因为又有龙呢，个绿忍者是用骑龙嘅，跟住其他啲红色嗰个有机械人啦，跟住又有战车啊，飞机 嗰啲。好似只雀咁喎，好似只鹰，唔知好靓喎。 鹰啊，咁啊，咁唔知，即系佢本身系有飞机。 呢个系动物嗰套嘅鹰系。 吓、 動物嗰度又認， 我唔通係嗰度，我唔記得，即係 哦，唔係，即係總言之，其實佢本身忍者得嚟用機械咁，有車有飛機 啊 嘛， 數比較過癮啲咯， 係， 係咯， 嗯， 即係我覺得係同個玩具嘅有關係啊，真係咯， 係咁，你見到啲僆仔點解咁多人入場都因為佢玩具係電視嘅， 係啊，唔係佢可能電視好睇㗎，係， 咁唔知我要睇過呢個啫，係， 可能好睇㗎，咁但係總之套戲就好荒誕，即係。唔知啊，咁大家有兴趣咪入场咯，咪但呢套香港有冇做嘅呢套电视？ 都有嘅，好似 都有， 我记得有， 都系同即系 卖广告有见过嘅，好似都 系啊，有做过好多季嘅，系。 好，好，咁但系今次有冇啊入场送一支黑旋风啊？吓、 啊， 黑旋风忍者唔使用剑啊， 系、 嗯。O、okay, K， 好，送啲细支装试用啊。攞嚟噴落個地雷度可以嚇、啊、一分一秒鐘時間嚇，唔使 嚇。 好，咁呢個吹兩句咧，因為我都係睇咗少少咁，但係你咪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咁我就真係冇興趣啊，睇咗 呢個美國都唔得噶，啲口碑好似 係咯，即係唔計呢個 Batman Lego 之後咧，即係原來 Lego 係得 Lego Movie 得嘅啫。 唔知道，但係外國啊 Batman。Lego 嗰度俾高分嘅，呢套俾低分， 呢套都俾低咁系咯，我想而知啦，嗰套我话唔得，佢都俾高，直情佢都俾低咁啊，咁大家可以谂下， 系啊，睇佢到咩情况或者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睇下睇下下礼拜有冇人入场领下嘢，咁睇下出嚟出嚟再讲啊，我一定唔会噶啦 ，OK， 嗯， 我新年试下啦 ，OK， 唔好讲， 系咯，咁你叫阿北打睇啦吓。 啊！ 咪不打一定会啊，因为佢话要带细路仔睇噶嘛，但系会唔会下个礼拜咁快咧？ 唔知道啊。 咪呢套冇得唔 review 嘅，系啊。 因为我连 Batman 嗰套我都系唔得嘅吓。 系系啊系啊，咁啊睇下睇咗再讲。好。 好。 好啦，咁另外咩《使徒行者二》啊，讲两句，系差唔多啦，系啦。 咁样系，爆晒咗。 差唔多啦，系。咁咧，咁啊，我初谂住佢啊威一集咁啦，即系吓外景系嘛，咁通常都第一集冷静又去晒外国拍咁嘅，通常呢啲系嘛？咦，咁佢唔系，佢都玩咗成个礼拜喎，泰国都，即系佢辗转翻去香港，又讲翻又翻去泰国，咁都玩咗头四集四五集咪泰国嗰啲咧？喂，唔系、哦，拍得几好、哦，即系好似电影咁喎，拍到， 嗯， 系啊，无论配乐啊各样嘢都好好噶，即系你同埋佢以咧。以翻老鬼為主啊！佢最聰明係，即係你見唔到阿黃翠如出場喎，睇咗幾集都 係， 即係佢唔會好似以前嗰套咁咧，第一個 shot 就影住阿佘詩曼噶啦。 嗯， 佢冇嘅，你睇咗幾集都未見到，點解冇黃翠如啊？睇極都 啲，好似係個古仔平行時空咁樣，由早啲再講起好似係 嘛？我覺得係平行世界嚟嘅。即其实冇阿佘诗曼啊，同埋阿林峰嘅， 嗯， 吓、啊，即系佢呢度当成件事系重组过个故事咁样 reboot 咁啦，或者你当吓， 系、 啊，咁佢就将佢前面之前系前世嗰啲，或者有啲只系回忆嗰啲嘢，佢直情喺呢度做，即系做翻出嚟，总之头几集咪就系做翻出嚟咯， 嗯， 咁啊讲阿欢喜到底系点嚟啊嗰啲咁咯，咁佢都一开头都讲明佢本来系差人噶，因为呢啲都唔使。掩飾啦，因為你大家有睇過噶嘛，咁所以佢係卧底已經係知嘅，咁但點解佢係卧底而變成咗一個？其實佢係自己 delete 咗自己資料咯， 嗯， 即係佢淨係話為同老婆報仇啊嘛，話咩下半世就係做一件事就係同佢老婆報仇咯，咁所以佢就話我唔會再做差人，但係我亦都唔係黑社會，即係其實佢根本都唔係為錢，佢根本就係為報仇啫， 嗯， 佢其實唔係為錢嘅，咁佢已經交代得好清楚，咁同埋啊。你第一集咧就會見到有隊初代嘅特工嘅，即係唔係嗰啲咩？嗰啲卧底嘅，五勇士咁啊！咁、那個隊長應該就係算係洪永成啦，我估嚇都係洪啦，洪永成啊， 係呢度得唔得嘅？仲有冇成日手洗洗嘅？ 哦，佢有，但係佢係做掩飾嗰陣會咁。其實佢唔係手洗洗，咪 OK 嘅喎， 即係冇平時嗰啲劇嗰啲咁衰。 唔係嘅，唔係好啲嘛，做得係啊， 係 啊，咁但係咧，佢第一隊戰隊咧。就點樣死咧？就係佢哋爆炸死嘅，即係戰隊咪好中意擺個 pose 喺後面撞咁樣嘅。係，佢就冚爆炸。 佢擺咗飛公營後面炸咗。 佢冇錯， 勁啊仔！ 飛公營都勁過，因為佢都未死，佢最多炸到趴咗喺度啫。係 啊， 係。 佢就係真係爆炸嘅。 哦，佢冇件 suit 著咪炸死咗。 係啊， 冇件 suit 啊，因為係啦。 咁啊炸死咗啦，咁但系你话佢哋剧情话原来佢其中一个任务假死噶，咁呢度暂时提都未提过啦，咁总之就讲到阿苗侨伟就颓晒啊，因为佢害死咗一班人啊嘛，佢觉得自己吓，因为佢亲自拣佢哋，咁谂住做完咗班嘢翻香港，点解会死晒咧？咁佢就根本已经想唔到，佢自己都想唔到，咁但系因为后屘就佢其他嗰啲 handle 啦，俾人杀啦。咁呢度就係變咗係阿張兆輝嚟嘅，咁佢就話呢，阿張兆輝臨死就 delete 曬佢所有嘅，即係嗰啲嗰啲叫咩，即係 undercover 嗰啲啦，係係都係 UC 嘅，佢叫係囉，唔係 unicorn 啊，咁就 delete 曬，咁所以佢就話佢話要幫佢搵返嗰班人出嚟，因為佢話嗰班好危險啊，咁呢個咪就咁樣講返嚟囉，咁後面嗰度咪即係似返之前少行者，咁但係佢又唔係一樣喎，係囉係囉，咁但係當然你後面做完頭嗰幾集泰國篇之後呢，就變返香港篇啦，嗰個你已經返返嚟之後係跌咗少少嘅，冇開頭咪開第後之後就好好睇呀，係呀，咁後面嗰啲就變返少返啲電視劇，但係都唔似平時 TVB 嘅，因为佢都系用实景嗰啲拍嘅，冇唔系用爽景嘅，系。 咁啊，黄翠如表现系咪好？ 即系讲埋先。咁同埋咧，佢每集嘅推进咧系几快嘅，即系话咧，如果你睇少一集咧，你唔知道做乜噶。咪你知道平时啦，睇咗几集都冇乜所谓噶嘛。 就差唔多啦。 咁呢度唔系，你睇咗一集咧，会唔知佢做乜嘅？即系佢系 O K 嘅，啲推进系都几，其实几急噶，几急噶，所以你系要追嘅，要追剧情。咁啊，我基本上睇咗十集到啦。咦，点解最近唔系？唔系，其实已经抌咗出嚟㗎，系腾讯嗰边好似系嘛，有十集嘅。咁我睇咗十集噶，咁所以我知道下个礼拜嗰啲系点嘅。咁但系唔喺度讲啊，我唔系想穿嘅啦，即系意思就话佢系冇头嗰几集咁戏嘅。咁但系咧唔系话差嘅，系啊。好啦，咁你答翻你头先个问题啦。咁啊，黄翠如系点？黄翠如系做翻黄翠如， 系。 你觉得佢似系佢平时去嗰啲旅游节目嗰只， 系， 但反而咁好啲。 比较自然啲啊， 冇好自然，佢做紧自己啫。 冇之前嗰啲成日搞笑嗰啲， 咁成个男仔头咁嘅咯。佢冇话咩咩靓女扮靓女冇， 作状得滞啊！之前 冇作状喺度，佢咪做紧自己。 咁可能呢方面可能做紧佢自己咯。 佢今次就系话专登嘅，佢就话帮佢哋谂啲角色嗰阵咧，佢专登将佢个性格系摆落去嘅。 系，因为知佢做唔到， 可能系，可能系，唔知啊。咁可能佢。系咯，可能系啦，即系觉得咁样会你会自然啲演出，咁会翻嚟好啲，咁所以又冇问题嘅，反而系啊，咁咪做翻自己。系 哦，咁瘦啲，你如果啲戏事咧就系你叫佢做，咁咪好鬼死作状咯。 哦，咁其实不嬲都系啊，你就算林子祥，佢哋都话林子祥就系一个即系做翻自己啊嘛。 嗯。 即系佢哋俾佢啲角色亦都好林子祥咁冇嘢，你又唔系觉得林子祥做得差咩？冇啊，又唔系啊 ，OK。咁佢哋咪即係可能當然林子祥唔係零演技，即係當時嚟講係佢哋覺得佢唔係咁演技派，係咯。咁林子祥唔係零嘅，係咯。咁但係可能而家啲人就真係零零地啦，咁所以就不如我叫佢做翻自己。咁你將你自己個性格就代翻喺呢件事度，咁你做翻自己得㗎啦。咁但係佢做出嚟好自然喎，又 OK 嘅喎。你當佢呢度佢係一個好動畫㗎，佢個角色係，或者感覺佢自己好動畫啦。即系佢个人本身就好怪噶嘛，系真系好奇怪咁啊，讲啲嘢又奇怪咁，佢咪咁咯，一个无厘头女咁咯，咁但系出咗嚟好似动画啊，即系其他人好认真，但系个点解个女主角傻嘅？ 系， 咁就佢系傻，佢系傻啫嘛，咁个世界有人系傻噶，你又唔觉得唔可能噶？咁佢系神下神下，咁佢就话因为佢神下神下，所以佢博到嗰啲人信任啊，即系觉得佢好似唔系假嘅咁咯。即系会信佢啊，咁佢就埋到阿孙轩啊雷森咯，就系话佢，因为孙轩就信佢咯，即系佢因为佢讲佢成话俾佢听，佢自己系差人嚟嘅，唔系佢呢套好得意嘅，佢哋曾经系差人呢件事系唔系秘密嚟嘅， 咁咩？ 系啊，因为佢话个黑社会入边咧，根本劲多人以前都系当差嘅，咁同埋佢哋仲话咧，佢专登就揾啲以前做过差人嘅过嚟帮手，因为佢就会熟习里边啲嘢，佢成讲都系咁。咁所以佢哋曾經做過差人呢樣嘢係唔係秘密嚟㗎？因為你呃佢咪可能仲查到你曾經做過差人啊嘛。佢翻嚟就話俾佢聽，哦係啊，我以前做過差人㗎。咁係啊，咁你咪查，我冇呃你，我係做過差人。 咁我不俾人炒咗咯，咁咪揾个第二行咯，有咩好做啫？差人一啲都唔好玩，系啦，我出嚟咁仲揾钱多啲。佢根本里面有好多嗰啲黑社会啲人，以前都系差人嚟嘅。佢话咪佢咪话欢喜哥揾翻嚟嗰啲人嘛，好多都系以前佢以前都系差人嚟噶。唔系佢唔系秘密嚟，佢哋都知佢以前系差人嚟噶。 嗯， 系啊，即系阿苗侨伟都知噶呢度。 嗯， 系咪上一套唔系噶？佢都唔知佢以前系差人嚟噶嘛？ 我 想好似唔知啊，最尾先突然间喺个电脑度出翻佢嘅资料，话佢系差人嚟嘅啫嘛。 嗯， 好似一路都冇话佢系系噶，但呢度佢就嗌佢做佢做咩 Sir 话？ 嗯， 咁咪沉欢喜啊嘛，咪沉 Sir 咯，佢就嗌做沉 Sir 嘅。 系 系啊，佢就见到佢嗌佢沉 Sir， 我以前都乜嘅沉 Sir， 今日系咩长兴嘅大佬，佢就唔系秘密嚟嘅呢件事。 嗯， 即系总之佢哋就系咁噶，佢而家呢个古仔讲到咧，佢哋以前系差人，系唔系秘密嚟嘅。 嗯， 咁可能啊，边个个主角系唔系嘅？主角哥叫咩名啊？嗰个做男主角哥，佢嗰个就冇话佢系差人嚟嘅，因为佢话佢哋学堂咧已经俾人踢咗出嚟嘅。佢话即系佢话佢冇做过差人嘅，其实 嗯 冇正式做过咯，系。但系可能佢做入过学堂嗰啲，佢哋就都有讲翻嘅，即系都当系佢嗰啲人都知佢入过嘅咁。 嗯， 咁佢系跟阿黄德斌噶嘛，初初喺泰国，咁就因为黄德斌死咗啦，咁佢咪翻翻嚟。 嗯， 咁但系佢又有事又会救阿黄德斌嘅，即系佢话一系我就就料我就拉佢，但系我就唔会俾佢死嘅，佢咁讲。 嗯， 咪咁你差人都系啊，你拉人啫，咪想死系咪？ 嗯， 两样嘢嚟噶嘛，系咪 先？ 咁如果佢有危险嘅，佢会救佢嘅，因为佢哋咁多年咧，佢已经同佢变咗真系，其实真系变咗系兄弟啊。佢講到咁佢話拉佢冇所謂嚇，咁但係唔係死咯，係咯，咁但係冇辦法，後屘救唔到，咁咪講佢炒車咁同阿歡喜哥一齊咁啊死咗啦，講啊，咁但係佢咪講啊歡喜攞咗批貨咪翻香港發咗職咁咯，咁總之詳細唔講啦，呢度總之佢就講翻曬成件事底點樣發生咁，咁呢度最大嘅敵國嘅阿陳豪， 嗯， 係啊。咁佢哋好得意噶，佢哋啲出边啲人话啊嘛，佢话陈豪应该系阿林峰嘅老豆啊嘛， 系讲系咁讲啊， 讲系咁讲咯，但系我成觉得点会啊？咁啊点啊？咁啊苗侨伟等佢三十年啊？ 系暂停衰老 啊？你说咗啊？ 系啊， 唔会啦，我完全唔觉得咯，我觉得佢呢个世界应该系平行世界，唔系前传咯，我唔觉得系前传嚟。咪因为冇可能嘅，因为如果咁讲咁啊佘诗曼都未出世咯， 系啲时间唔啱啊。 佢话佘诗曼阿孙个女嘛，啲人话唔啱，跟唔啱啦。咁你阿欢喜哥个仔都出咗世咯，咁个仔咪仲大过阿佘诗曼？ 系 咯，点会佘诗曼遇到哥系细路仔啫？即系个星仔啊嘛，你记唔记得啊？细路仔嚟噶嘛，但系佢呢度就 B B 嚟嘅，咁系咁，但系如果呢度佢哋都未出世就唔会咯。 系系啊。 咁 anyway 咧，咁你可以話佢其實係佢個仔，但係佢唔係而家未出曬，可能佢外國咁咯，你除非咁講咯，即係其實佢而家都好大個嘅，咁啦，除非你咁講啦，係咁，但係我就唔覺得係咁嘅，我唔覺得係咁嘅，呢啲係啲報紙上面咁寫嘅啫，我淨覺得呢個係一個平行世界嚟嘅啫，你當係係咯，咁唔通有翻江美儀咩？係咯，咁你江美儀係 Ring Man 啊？ 嗯， 咁咩啊？ 係咯。算啦，唔会，咁呢度都系牙佬噶， 系 嘛，系咯，咁使唔使有埋陈展鹏啊？做下， 突然出嚟啊，隐藏人物， 系咯，又会唔会有啊？鲍伟正啊，系咯，咪最尾今集终于嗰个最大佬系阿梁顺燕啊嘛，原来真系，终于系啊嘛，上次最大佬系最后先出场啊嘛，倾水啊嘛， 嗯， 之前冇出噶， 系。 即係佢隱藏到成個角色都冇出過場咯，係咯，咁呢度會唔會最後係梁順燕啊？大家睇落去啦，係啦，呢啲講下笑啫。咁暫時睇咧係 OK 嘅，套嘢係拍得同平時嘅電視劇唔同咯，係啊，咪淨有啲韓劇咁啊，拍到，係啊，同佢個畫頭都係㗎，好似似啲韓劇定唔知詹姆士邦咁噶嘛，嗰只歌喺度影住啲銀紙喺度飄咁，跟住有啲墳墓咁嘅。即系玩啲意象咁嘅嘢噶，系啊，就唔同平时嗰啲好粗糙嗰啲咯，就唔同嘅咁呢套就算系咁噶啦 ，OK。如果你 都要睇下 电视剧，我觉得要即系唔好话 TVB 就唔睇，即系喂唔关单制作人员事噶嘛 ，TVB 系间公司衰啫，咁你如果有啲作品系做得 OK， 其實都要睇下嘅，都希望有進步嘅，即係香港嘅電視希望有進步嘅， 嗯， 就咁啫，係啦。好啦，咁呢個講下啫嚇，咁大家再睇啦嚇。 好啊。 嗱，咁個雷電俠嗰單嘢，使唔使講兩句啊？新年又走過去library 啊，抄過下啦。係，講兩句少少啦嚇。 係。咁就確實咧，喺呢、這個佢你都係即係 Wiki 佢寫嗰個時間咧，係有做過一套嘢。 係你講埋啦， 叫雷電俠嘅，9月24日係首播嘅嚇。咁咧做就做到呢個係12月10日。係。係啦。 OK。 咁。咁 check 個確實個時間，呢、這個首播時間係冇錯，之前之後嗰啲動畫嗰啲都齊嘅啲資料。 你講明先，你而家睇緊嗰唔係電視周刊啊，係明報裏面一個節目表嚟嘅啫。 冇錯， 電視周刊就揾唔到嘅 ，OK， 因為未必有 keep 啊，即係起碼一般 library 冇，聽講話要去廣大先有嘅。 OK。 嗱咁呢個報紙上面有咁嘅寫法，咁就話有套嘢叫雷電俠，咁啊仲唔買咁啊？好大家就會話咁啊有做啦咁。誒咪先，你知唔知連呢個叫七海小英雄咧，其實都係兩出噶。 係，就佢呢 咁有一出就係維京人嗰出啦。 嚇！ 阿北基啊嘛，咁另一出咧就如果冇記錯，亞視好似嗰度都係叫同一個名，咁嗰度就係講一個著紅衫嘅一個細路，咁啊食個。吹波糖咁嘅嘢咧，佢就可以喺水里面透气。 哦， 咁里边佢叫唔知咩红衣侠咁嘅。咁嗰套咧，我记得佢都系叫做《七海小英雄》嘅。啊，嗰时黎的嗰阵。咁所以你呢啲咁嘅同名啊，或者即系其实佢啲名乱咁改噶。当年大家搞清楚先。 嗯。啊，系好多。 即系超力电视侠，唔系叫超力电视侠噶。嗰、那个剧咧，嗰时无线系叫做《太空堡垒》。 系。唔係卡拉。 咁因為我問你有冇睇《太空堡壘》？係啦，你有冇睇《太空堡壘》啊？咁你真係莫名其妙邊出《太空堡壘》咧？咁你可能真係諗卡拉迪加，唔係，其實嗰套係超力電視俠。所以我哋平時問人咧，係問有冇睇超力電視俠啊？琴日咁， 冇錯， 就唔會講有冇睇《太空堡壘》嘅。啊，高達嗰時我哋都會問有冇睇琴日套高達，唔會講太空戰士，我哋成不屑去用嗰個名字叫嘅。 係。 咁你過咗秒之後咧，你唔記得咗嗰時高達叫太空戰士或者超力電視俠叫做太空堡壘，一啲都唔出奇㗎。咁所以嗰時我哋係未必咧，除非你嗰個戲名係跟翻日本或者 即係啱啦，總之就 又或者實在都太特別嘅 ，OK， 例如啲咩電子分光人啊，嚇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比較奇怪。如果你呢啲咩太空堡壘咩呢啲咩雷電俠呢咧，即係其實佢係邊出嘢咧？我哋真係有時未必會記得㗎，即係記得佢呢個名啊。咁所以我就懷疑咧，當時嗱，因為你話嗰個時段咧係星期六朝頭早嘅。叫做卡通啦， 系啦，12点到啦，吓佢，因为佢开始嗰个时间系 新闻之前咧，系会做一 轮 卡通或者特摄或者 whatever 嘅嘢嘅。咁呢一堆作品咧，系包括有日本卡通啦、日本特摄啦，同埋一啲美国嘅动画都有机会嘅。 系 咁、啊、当然有啲就未必系超人啊咩嘅，咁呢个神犬拉西啊，乜都有嘅。 哦，佢连绿水英姿都喺嗰啲时间度做添。 咁你话呢一套所谓叫做雷电嘅东西之前咧，其实系前后系做乜嘢嘅咧？ 如果系佢开始做嗰段时间咧，就系、是、做绿水英姿之前啊，之后咧就系、是、做呢个彩虹化身盒嘅。 即系绿水英姿，跟住就到呢度叫做雷电侠，跟住雷电侠，跟住就彩虹化身侠啊嘛。 系啦， 好啦，咁跟住后边又改咗啦，即系因为佢你做咗几个月，咁后边系咩？ 后边咧就系估唔到啊，系粤语长 片 系啦。 做完啦，跟住就做呢个雷电侠啊！雷电侠做完做咩？ 电子电光科学人， 即系 Mirror 名啦吓。 啊咁同埋佢時間係改咗做11点嘅， 褪早咗係嘛？ 係啦， 跟住又做5间新聞㗎啦。 冇錯。 好啦，咁基本上咧，我哋都有睇過佢前前後後嗰啲，我哋都有睇嘅。咁點解我會中間嗰套我冇睇咧？係唔可能嘅 ，OK？ 咁佢中間一套如果係另一套卡通或者另一套嘢都唔頂嘅，即係但係可能我哋唔記得咗佢叫雷電俠定叫乜嘢啦 ，OK？因為我自己咧對啲鬼佬卡通咧，我就冇咁在意嘅，即係睇有睇嘅，但係佢叫做乜啊咩，我唔係好記得嘅，即係包括嗰時有個舉起支木棍啊變身啊嗰啲神威棒啊，跟住變咗個好似 He-Man 咁嘅東西，我都唔記得嗰個叫咩名，係啊， 我甚至怀疑嗰个就是雷电侠啊。 系， 你明唔明啊？唔系即系唔出奇噶，因为你试下自己查雷电侠，你会查到 Flash 啊，查到好多奇怪嘢噶。 系， 咁、啊、其实咧，或甚至乎你太空战士，你而家试下查，你唔系揾到高达，你揾到 Final Fantasy。 系，肯定系。 系咯，咁你其实雷电侠咧可以 stand for 咩都得，咁到底当时就算佢呢个冇印错啦，甚至我怀疑明报唔一定啱嘅。 嗯。 因为你要 cross reference 就你要揾到另一份节目表系咪佢都系喺同时同刻系有呢、這个做呢套嘢先？咁如果你大家就净系基于呢份嘢，咁你咪就话系咁。其实你如果你揾到电视收看会比较好啲。咁啊，韩永就话啦，电视收看甚至乎咧，佢系会介绍嗰套嘢或者嗰集咧，佢会写两句讲乜噶？系啊，系啊，咁就会比较好啲。咁就大家再揾下先啦。我就觉得个实质情况未揾到个。 未揾到個正式嘅真相啦， 係啦，你話節目表咁樣咪揾到有節目表有咁寫咯，咁其實之前都已經講過啦，話有人話係有噶，但有人話有，但佢話係卡通嚟噶嘛， 嗯， 你記唔記得我之前你睇我啲回覆都有人我貼過出嚟啊，佢話係卡通嚟噶嘛，咁但係其實係咩嚟咧？因為嗰啲圖已經死曬啊，佢本來有圖噶，死曬拎。咁所以都仲係一個謎嚟，咁大家再揾下，咁會唔會啊？又真係喺我哋嘅平行宇宙？我哋系冇上过呢一套嘢，嗱，我再讲多清楚一次，或者另外嘅平行宇宙系有做过咧，咁呢个就系曼德拉效应啊嘛，系嘛？嗱，曼德拉效应系个现象啊，就系、是、有一帮人就好肯定佢记得一啲嘅嘢，同另一帮人佢肯定记得另一个完全唔同嘅版本啊嘛，呢个就系曼德拉效应嘛。但系点解会发生就当然唔牵涉个原因啦 ，OK？ 咁但系呢件事喺呢一个曼德拉效应呢一个定义上咧，佢绝对系，因为真系有唔少嘅人系。冇睇过，但系有唔少人又话睇过嘅。嗱，我要澄清翻，冇睇嗰个人佢不单止系冇睇过，当然有啲人佢只系冇睇过。但系我哋呢一班咧，我哋唔系冇睇过，我哋肯定佢冇做过啊。我哋唔系冇睇过，可能就系大家以为你冇睇过，唔代表冇做。唔系啊，其实我哋唔系冇睇过，系因为你一讲紧呢啲时段、呢啲时间，我哋系几乎步喺个电视机前面喺度睇嘅，一定系。即等同於你會唔會唔知道夜晚而家做緊同盟啊？唔係，即係之前啊做緊同盟啊。咁而家轉咗畫係做緊《笑傲行者二》啊，你唔會唔知噶嘛？嗱，你冇興趣睇一件事啊？ 嗯， 你唔會唔知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其實一樣噶，其實或者你係追某一個歌星你好中意嘅，或者某一隊啊組合你好中意，你會唔會唔知佢出過有隻唱片嘅？因为当时咧，其实特摄片都唔系多得咁紧要嘅，而香港有上嘅特摄片更加比日本少啊。几乎一有做，我哋一定有睇嘅。因为特摄片系一个特别嘅 character 嚟嘅，我哋一定会追嘅。 嗯。 咁所以呢个咧，我哋冇可能 miss 嘅。我同大家讲吓，呢、這个我唔知点同你解释，点解我哋咁肯定？我点可以咁一口咬定呢套嘢冇上嘅话？其实我问其他啲人，佢哋都系咁答我噶。我问佢：你有冇睇过呢出嘢啊？香港？有冇曾經就佢點會啊？都冇做，佢哋真係答我係呢類冇做啊！佢哋講，佢哋都係咁講嘅。佢唔係話冇睇過，佢哋話呢類都冇做，點會睇過啫？佢哋係同我咁講嘅，所以我哋都係嗰啲會比較暴喺個電視睇特攝片嘅人嚟嘅。OK， 嗱，理解翻先。OK， 嗯， 咁你好中意好中意嗰樣嘢，你點會係唔知啊？即正如有人話，都話有人睇過電腦劇零一啊嘛，即係話。话香港喺香港嘅电视机睇过，咁呢个我谂有其他嘅特摄迷都可以同你讲，香港冇做过电脑剧零一咯，系一样道理啫嘛， 嗯， 系咪？系啊，即系香港其实冇做过卡邦之后咧，系冇做过谢邦嘅，咁好清楚，点会唔清楚啫？我唔系冇睇，呢个同冇睇系两回事，我哋系好清楚佢冇做过 ，OK。一台就得兩個就 OK， 唔係無線就是、麗的，即當然講緊配音啦 OK， 或者廣東話啦 OK， 英文台又咁呢啲唔係英文台做噶嘛，咁你得兩個台啫嘛，其實你有幾難去 follow 或者你跟住或者你會睇啊？唔係而家好散嘅，嗰時好集中嘅，係啊，係咪你冇睇過？你冇睇過？你會唔會你身邊的人都話冇睇過？ 嗯。 你接觸的人都話冇睇過，嗱嗰時我講嗰時喎 ，OK， 係冇啊，呢度係冇上過畫嘅，係啊，就係咁啦 ，OK，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冇睇过嘅人嘅一个讲法啦。OK， 咁我唔系话否定睇过嘅人啊，咁佢哋亦都话好肯定呢套嘢，我系有电视机睇过噶。咁所以呢个咪就曼德拉效应。 嗯。 咁如果呢个唔系曼德拉效应，咁除非呢个曼加拉效应啦。如果呢个唔系曼加拉效应，咁啊 Robert 仔效应或者十蚊兜嘅咯，应该叫十蚊兜效应嘅咯。即系总之都系一个情况，系一个奇怪嘅。咁而家的确系有待调查。咁我哋而家就自己都做紧神秘调查科啦。OK， 就大家都试下去吓翻休下，到底系咩回事啦，好嘛？咁我都见到有其他听众都有问过自己身边啲人噶， 嗯， 系好奇怪啦，同年龄嘅人都话冇睇过嘅， 系， 即意思系当时嘅。嘅细路仔啊，系学生啊，都话冇睇过噶，系啊，咁大家去再揾下啦，再揾下个其实实真系咩状况咧？ 嗱、 啊，会真系有套叫雷蝶嘅嘢，但系其实唔系嗱，佢、啊、哋一讲呢个雷蝶就系嗰度叫做 Thunder Mask 嘅嘢嘛，即系嗰个青色，即系红色眼嘅。 嗯， 佢第一眼令我联想起西瓜嘅， 系。 我以前唔知呢只叫咩名嘅，我嗌做西瓜超人嘅，你知唔知 ？O K， 我系咁叫咧，因为我纯粹从佢个颜色令我谂起啫。 正常啊， 冇乜印。 你唔知名嘅嘢，梗系揾起花名同佢嘅特征有关 嘅。系啦，我系叫佢做西瓜超人嘅，点冇佢唔似西瓜，不过叫用颜色字啫。你个面啊绿色噶嘛，里边红色噶嘛，仲唔系西瓜？ 其实佢嗰个面具个样子，我觉得似嗰啲三星堆嗰出土嗰啲面具，即 系 佢嗰个银色金色嘅部分。 唔系呢个都唔似啊，有啲仲似啊，呢个已经算靓仔咗啦，有啲直情系嗰啲样子，吓死你啊！有中国样噶啦，咁当其时系呢只嘢，我都知道日本系有呢只超人噶，系啊。咁如果佢有做，我哋一定会睇嘅，你放心啊。系啊，即其实嗰时系冇乜呢啲咁嘅特摄片系可以逃离我哋法眼嘅。咪同埋你要搞清楚，佢如果系做足几个月啊， 嗯， 你唔会几个月都冇睇过噶。 系。 佢唔系做咗一集咁嗰啲啊嘛，嗰啲特辑咁，我嗰人啱啱冇睇咪唔出奇。唔系你做足咁多个月，我哋做咩？我哋几个月冇开电视机。我几个月冇喺星期六开电视睇卡通啊，唔会啊，大佬，因为你讲紧佢嗰啲前后嗰啲，我哋都有睇啊。咁中间到呢台咩嚟嘅咧？咁我即系我极度怀疑，其实系一套美国卡通嚟噶。 嗯， 系啊，其实我贴过上去嗰个群组噶啦，你自己睇翻啦，系咯系咯系咯。咁呢个可以有待考证啦，好唔好 啊 ？OK， 呢个都多谢阿新宇嘥咗啲时间专登上去喺 library 度查。咁你话唔止，你话仲揾到，其实系有。呢、這个 A 级系咪你话净齐晒咁多期啊？ 嗱，咁因为我唔知佢有几多期啦吓，咁但系佢都由呢、這个九六至到九九年嘅。 哦，咁如果你讲九六九九好厚咯。 吓、啊，咁但系到底佢之前有啲有冇咧？咁可能其实佢有啲可能 store 起都唔出奇吓，咁、啊、我唔知啊。咁呢啲你即係大家可以去查查嘅。 咁其實呢個係邊度咧？你要講翻啦，咁多 library。 係啦，佢就係喺呢個佢就咁個名咧，其實就係呢香港中央圖書館。咁但係其實係邊間咧？就係喺呢個維園啊。 喺維園對面啦。係 啦，維園對面嗰間。 係啦，維園對面嗰間。 係啦， 冇錯。咁佢又原來有咁多咁正嘅。收藏系啦，咁呢啲报纸咧，当然系微缩飞 咁讲嘅， 但系 A 级就系掰埋咗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冇错。 咁佢咁咧，如果你要想揾 A 级啊嗰啲，即系总之实体书咧，就去四楼。 系。 咁咧，如果想揾微缩飞林咧，就要上去五楼，咁佢有一个专系做呢样嘢嘅部门嘅。咁嗰個位就喺個角落頭嗰度，咁你要揾一揾。 唔係，我想問下，我要問佢攞㗎呢啲。 冇錯，冇錯。 咁啲書都要。 書唔使。 我書又唔使。O、okay, K。 即係有喺度嘅，梗係唔使啦嚇。如果冇喺度嘅，可能佢要抄嘅，或者唔知點啦嚇。咁嗰啲可能要問啦。 好。咁所以好寶貴嘅資料啊！咁大家其實去揾翻呢啲咁嘅舊嘢，其實都啊，大家可以去 library 啊。原來有啲咁正嘅收藏。 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呢本身你借咧嚟睇咧就唔收錢嘅，但係如果你要印出嚟咧，即係或者你要 keep 個 record 咧，咁就係要收翻呢個少少嘅影印費嘅。 唔係， 咁呢個係因為你用佢影印機要畀錢啫，咁呢個咁梗係啦。 即係如果你睇嘅話，齋睇唔使錢嘅。 唔係收費，佢係你影印就個影印機要入錢，係咪？ 係啦，冇錯。 佢而家都唔係入㗎啦，好似都係 八達通嘅 俾嘅。 八達通 啊，八達通係啦，係啊，八達通係咯，係咯。我記得佢以前好似有種卡定，我唔記得啦，係啦，而家八達通就得㗎啦。好。 咁同埋嗰部機咧，即係係好窩嘅。即係真係啲機械嘢咧，其實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嗰部機其實係好好玩。 唔係，我想問下有冇顏色嘅？有冇得彩色影啊？冇啊。 哦，咁佢本身微縮菲林都係黑白嘅啫。 唔係啊，我講佢個影印機啊，係。咁我 A 級，咁我想我影低啲嘢，可能係咩噶嘛？ 哦，咁我唔知喎，因為我嗰部就。佢係已經係連住咗嗰部機啦， 係、哦、 啊， 連住咗，明白。咁如果佢 係 舊咁影印機嗰啲就唔知佢啊，即係可能普通嗰啲 出奇 咯，明白？好， 啊， 即 係 借唔走噶嘛，你知啦。有時我想影低啲資料唔出奇啫。 同埋咧，即係佢雖然佢入邊咧，佢就話唔俾影相咁，但係如果你一張半張嚇。啊就係想影下 呢 級嘅 話，鼓吹大家啦。OK， 咁如果大家可以記錄嘅，咁咪影印咯，係咯， 係 咯。 咁最好啊，當然係影印啦，係、okay. 咪？ 嗯，冇錯。好，咁但係如果你話翻查資料嗰樣嘢，原來嗰度都有啲咁樣嘅資料啊，咁啊話聲俾大家聽。咁咁啊好啊。OK， 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去呢、這個維園對面嘅中央圖書館啦，揾一揾啦。咁如果喺呢一件事上面，如果大家仲想都一齊參與嗰個調查，咁啊大家可以都用你自己的方法咧，仲有啲咩辦法可以再了解翻當年嘅，即係到底呢個事件，即係到底係點咧？咁我哋就好想揾翻香港電視啊，但係揾唔到。香港電視即係無線出嗰本，因為嗰本先至最有力啊。 係， 你唔好以為報紙印唔會錯啊。係， 同埋有機會會有嗰個解釋。 係有機會有介紹啦，同埋佢哋聲稱話有重播嗰個時間啊，你睇明報都冇啦。 冇錯，我係抄埋佢個重播時間係冇發現到有嘅。 其實佢哋一提供嗰個資料咧，都唔係吻合嘅。其實你可以話，唔係絕對係吻合嘅。咁所以大家再研究啊，好嗎？ 好， 係啊，好就咁啦。冇啦，係嘛？講住咁多先啦。今集其實本來都想 講 多 兩句，就係如果有人係即係知道大學啊。如果要借呢類型嘅嘢嘅，即係到底使唔使學生證啊？或者係要啲 借出嚟又未必得啦，你喺裏面睇啫。 係啊，喺裏面睇到底都需唔需要咧？係啊，咁樣就係呢個問題。 裏面睇，如果嗰本書係要拎出嚟，一定需要，我答埋你都得。 O K， 係 啊，即係你話你就咁行入去咧，就好似都好可以嘅。 係， 係咯。你問佢攞咧，因為呢啲屬於係要佢攞樣嘢嘅。 因為我記得 咧， 我當年讀 Ivy 咧，好似入圖書館都係要嘟卡嘅。 哦，咁唔奇啊。 咁依家做得使 唔 使？ 唔緊要嘅。誒，咁你廣大都有人睇有廣大，咁你要去廣大，當然要揾翻裏邊嘅人去係咯，去幫手啦。咁要入去揾下資料啦，係咯。好。 好啦。 OK， 好，就咁啦。好咗冇唔好啊？嗰下礼拜咩啦？系啦， 下礼拜 好 船中忍者啊， 系唔使用剑， 系啦，唔使用剑， 美女变怪兽， 系咪上噶仲？ 系， 咪 有应该系啊， 因为咁写，系哦都真系上 ，OK， 好咁有啊，再讲啊，特摄片嚟噶，其实呢度系 OK， 系灵异空间， 哦灵异空间下礼拜做 OK， 好即系 Flatliner， 系 系啦，美国特工， 美国特工啊，其实我都啊，不过今日唔讲，我睇过噶啦，系。 下禮拜 講兩句啦，就冇個畫頭咁好睇。 哦，咁樣， 係就咁啫。個畫頭係幾好睇嘅，但係其實裏面就好怪嘅，即係打嚟打去，但係又唔係真係咁精彩。咁但係最尾佢就玩咗個好大嘅事，就係核爆。 哦， 係啊。咁但係佢就因為佢抌咗個彈落個水度啊，所以叫佢喺水底核爆啊。 哦。 咁佢最尾嗰啲咩航母艦嗰啲係真係有嘅。 哦。 真係有嘅。咁嗰場係有特技㗎，應該或者係成套戲唯一有特技嘅地方就係嗰度。 但係唔係打金仔㗎係嘛？ 冇，唔關事嘅，唔關事。係ISIS 嗰啲嘅。 哦 ，OK。 反恐啊，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原本睇呢啲嗰陣咧，你都係諗住試圖行者嘅啫。其實佢咪真係試圖行者，不過你唔係打社會打黑幫㗎嘛？佢都講你混入去㗎，佢又講你混入去㗎，仲唔係試圖行者？ 咪但系问题系，咁你唔好玩到后屘核爆嘛？呢个夸咗啲啊嘛，系咯，即系李少行者后屘核爆，咁你做咩咧？真系好奇怪系咪？系啦系啦，即系嗰度有啲过咗少少咯，系啊，你嗰度讲到嗰啲其实有啲占士邦噶啦，即系要揸只船车嗰个弹又咁远去咁远，跟住抌落水咧。唔知你帮我蝙蝠侠噶啦，大佬系咯，咁你唔咁呢个好似有啲唔系嗰种写实嗰种 approach 嘅嘛？你觉得系嘛？系咯，系咯，不如送上太空啦，会唔会仲好？系咯，咁嗰度有啲过咗少少，我觉得系咁嘅，系啦。咁但系佢本身系咪好精彩咧？唔系，原来唔系拍得咁精彩。咁啊，但系 Michael Keaton 啦，呢个就喺度嘅，全场喺度。Michael Keaton 仲变咗阿苗侨伟啊呢度。系，即系你当少林者啦呢度啊，不过美国特工版少林者，你咁谂啦。OK， 咁下礼拜先讲呢个，唔长讲，系好，走走走冇， 就追龙啊， 我追龙系就咩雷诺打呢个咩啊？ 呢、這个 跛豪， 跛豪， 跛豪系咁样好，即系跛豪唔好以为跛系嘛，只脚其实可以踢呢个咩电光独龙转啊。 系啊，台碌棍好劲啊！ 系 吓五郎八卦棍啊！ 唔系碌棍就有镭射啊，其实吓 咁样， 定系好似嗰射索好似啊，夜魔侠 唔知啊，系咯，咁啊边个咧？咁另外雷诺咧？ 雷诺咪啲子弹识转弯啊？ 雷 诺安泽 唔系咁啊，唔系真系咁啊，大佬唔系我如果系咁啊，好睇啊，反而你真系够胆咁拍我睇啊，系咯，系咯，我希望系咁啊，应该就唔系啦。应该都系即系正常打 啦， 正常打啦，系好，好仲冇 冇啊？应该系咁多下礼拜， 好， 讲咁多先， 讲咁多啫。喂，咁啊马仔点啊？交代下咁嚟紧可以参与到几多啊？系咪都可以录翻 part 咁噶？ 唔知啊，睇时间啊，睇之后唔系我要睇下之后睇下做嘢，睇下点样先啊。 嗯，系啊，系。都是即系人手问题啦，所以要做都系做啊， 系啊， 系咯，变咗咁，系咯，咁如果马仔录唔到大镬啊，大佬，系咯，好大镬啊，系咯，我哋少咗都系讲啊，会系， 我唔系啊，新啲讲多嘢啦， 吓， 我咁样，我依家都唔 得唔得，马仔点都要录翻一 part 嘅，系， 得好，咁齐讲， 就咁啦，好嘛，诶，唔系啊，新啲都。唔掂啊！因为佢翻工嗰时候又长啊，其实今日都已经爆晒钟啦。 我嘅唔掂，掂除咗个啊呢、這个讲嘢技术之外咧，最重要就系我冇教训啊！依家系， 系啊，冇错啊！听朝翻早啊，大佬，我哋而家仲录紧音啊，死未？ 我谂我执完之后 后期啊， 我谂我执完之后就 要 upload 啊！你死唔死啊？ 就 好大镬啊，大佬！所以大家不如唔系啊，再呼吁一次啊，喂，大家快啲嚟做主持啊！唉，我哋。其实到今日都仲系，你冇见到喂咁多人唔系噶，咁我哋轮流噶嘛，要咁你多几个轮流好啲，系咯，好嘛？咁边个忙啊？边个唔得闲又可以第二个做下嘛，咁好啲嘅。但系都希望有唔同范数啊嘛，会唔会有朋友系睇科幻小说嘅咧？咁我哋冇啊，我哋全部都睇影像嘅，咁我哋都好欠嘅，其实我哋唔系，我哋未 cover 晒嘅，其实我哋仲好窄嘅个范围，系啊，希望多啲朋友再 join 啲啊。 或者有冇人会睇下啲国内嘢啊，或者系呢个漫画 啊， 我哋 都 缺 啊， 系啊， 我哋都缺啊，系啊，系咯。你估日本嗰啲我哋又知好多啊，我哋睇嘅而家嗰啲新上嗰啲卡通啊，嗰啲戏院啊，我哋都唔识啊。你话有一套咪啱，有一套话咩人鱼啊？你喺度嗰绿色头发女跳舞，其实佢个古仔咪有啲似波儿咁咯，但系佢系 serious 啲嘅。 哦，你讲嗰套 系我哋都唔识啦， 唔识唔识， 唔系因为睇个纪录片提起，我哋都唔知有出咁嘅动画啦。咁啊，竟然佢话嗰套系用电脑帮助去画噶，我哋都唔知道。喂，点样可以咁样可以咁样画到嘅咩？我哋都唔知道啊，系、 嗯、 啊。所以我哋其实仲系有个距离啊，同有好多嘢都咁。我哋希望有更多更贴嘅朋友啊，喺每一个部分都可能有劲人噶嘛，系咯， 系咯， 系啦，咁啦，咁希望多啲人再加我哋啊，系咯，系咯，嗯，咁好啦，咁如果大家即系都系啦，过嚟一个聚会咁，大家再讲下俾我哋听下，到底系咪15号啊比较适合啊？咁如果唔系，我哋都定噶啦，差唔多系啦， 嗯， 好冇？希望出嚟亦都会聚到多啲人啦，可以一齐吓倾下偈啊，或者睇下咩可以大家再搞啊，系啦。 如果有兴趣 join 我哋嘅话，就不妨揾阿 Tasku